mọi người nói rồi phải nói mọi người thì nên nói được mọi người nói vậy có gì chứ chỉnh đồng chỉnh đồng là gì nói cái gì vậy thì làm mai với là喂 ，hello， 嗱，嘉宾啱入场啊。喂，咁啊，我见到因为今日有啲阻滞，因为我程序有少少错手啊。喂，咁介绍嘉宾先，嗱呢位咧就阿坡，同啲观众打个招呼先啦。 Hello， 唔使唔嗱，因为咧可能你未，因为阿坡咧就唔系我听众嚟嘅以前，咁咧所以唔系好知道呢个玩法。咁咧呢扎人咧就已经入咗嚟噶啦。咁咧，我就每次咧都要将佢哋嗰个 message 俾大家听到嘅。我每次都有 speech 佢嘅。 白君狼怪 ，von IP high，Hello，Richard Richard Taylor，Hello， 红 红探长晚上好 ，Ultra Max 数96度 ，Born to 47 Eddie，Hello 探长 ，Hello，Nicola with their island，Arga，Hello， Sharon，Hello 探长 ，Hello very gaudy， 我好少咁准时， 系喎， 哈哈 ，Mayland high，M 黄 Hello， 苏 坤风暴， 系，今日咧因为头先大早开错咗一个。Live 咧有幾個已經留咗言啦，但我就 miss 咗睇下見唔見翻先。 講緊啲咩啊？ 冇，都係 say hi 嘅啫。呢段時間，因為咧初頭咧嗱，因為我哋唔係主流嗰啲節目咧，咁我哋要儲翻咁上人啦，先開始嘅話題。 先講啲 即係入肉嘅，係啦，冇錯。如果唔係咧，好多人都 miss 咗咧，又唔知道我哋講咩咧，就會興趣大減噶啦。咁所以開頭嗰幾分鐘咧，我哋就會亂吹廿四先。咁而家得51個人咧，咁啊～以前咧最开头好卑微嘅，嗱50个先开始讲，但系而家咧 送紧啫啦， 已经系啦。咁咧而家提高少少门槛啦，100个好冇？ 受得啫。 咁唔紧要，打 嗰啲又系嗰啲啊， 打下招呼先。 冇500个、1000个唔准收。 唔得唔得，唔系我咁贪心，因为我哋有史以嚟咧最多都系400个嘅啫。live 紧嘅时候都系咧讲一啲好 讲咩先， 好极端讲是非啊。因为呢度啲人好中意听是非嘅，即系网台同网台之间咧。咁、 哦、 但系咧，今时今日就唔会啦。嗰啲听众嘅听众群已经升咗级噶啦，即系唔会听呢啲就好开心。因为通常中意听呢啲嗰啲就唔会听我噶啦，因为我偏偏唔讲噶嘛而家。咁佢哋好叻啊，唔听打俾佢听咁样，听下喺煮美食家好过啦。咁所以咧就即系而家呢班听众群咧已经有少少出入。咁但系依然咧有啲咧经常会出现嘅。例如啊 ，Anthony 啱揾翻嚟 ，Anthony 咧就第一次见你第一个 say hi 嘅，因为啱啱我 click 个 streaming 咧即刻入咗嚟啦。咁 Richard 咧都系近来状，即系见到佢嘅。咁白君狼咧呢都系新面孔嚟噶啦。阿 Cliff 咧呢啲就梗系 friend 嚟噶啦。Hello Cliff， 即系大金啦。咁就Ultraman， Hello 你好。嗱呢个就系北美嘅朋友嚟嘅 ，Ultraman 96，咁诶 LA 嘅。咁啊 ，Hello Auntie。Hi Auntie 啦，咁啊 Nicola 你好啊 ，Argo 呢啲啱头先 say 个 hi 嘅，咁嗱呢个苏坤峰都系唔会成日留言嘅，但系会 say hi 嘅，咁我都好多都认得噶啦。OK， 继续。 Sharon 条 link 得未 ？Kathy so so hi Paul Sharon hello Paul 你好 ，Lenny 探长好 ，Renault them hi Resplendent watch sit to hello everybody Mother 135老探好 Paul 好 ，Hello Truman 数96今晚终于见到 Nicole，Violin 狂 hello SK Lee 探长好，嘉宾好，王建恒怪 Resplendent watch sight 嘉宾有。型格喎 ，Greatest Zero 好 探长你好，嘉宾你好 ，Hello，Hello， 咁啊好，咁啊跟住就差唔多啦。我谂而家应该飙升到飙升，即系懒咧。我谂60-70啦，睇下先。 Cton Hello， 莫 迪哈比人探长嘉宾好，老沙 嘅 Anthony Chen 老沙， 今晚早收工，当然要听 Live 啦。 喂 ，Anthony， 我早收工，咁我见到有好多咧，而家都听。网台一为主啊，因为啲人啲时间咧就唔系佢，譬如听朝早翻工，咁要瞓噶啦嘛。咁有啲咧海外嘅朋友，例如有啲日本嘅朋友咧，就早我哋一个钟，即系而家系11:00啦。咁啊又要翻工又要瞓啦。咁咧系唯独是咧北美嗰啲朋友咧，有啲人啱啱瞓醒， 系 就有啲翻工可以听心机啊或者做第啲嘢嗰啲朋友咧， 就往往都是我的听众来的、嗯、因为贪我讲的已经我好像有个人好像有个朋友在旁边聊天 background music 是啦，即是催眠音乐啦，催眠你不要看少懂得催眠那些呢可以做到领袖、哦、例如埋完张房、啊哦、希特拉、啊、和这个、卡斯特罗这些呢他讲有催眠的，那我相信你知道什么远一点 现在呢 现在呢 OK 啊, 啊大家听不听到阿波的声音， 喂 Hello 各位 按低一点先，好再把钱 是啦，现在听不听到是不是好一点呢，这样 OK， 可能很小声一阵， 可能小声一阵，可能本身你把声音小声，我较大少少你的 channel， 你试下自述下你自己，顺便睇下个 level。 系啊，我 你即系嗱，点解今日会撞到你先？ 系啦，点解 约咗咧？咁你自己解释我。 我自己解释，因为我就约咗咯。 啊， 咁就我就啱啱好耐冇翻嚟香港啦。 系， 咁十几年冇翻啦，探长好耐冇见啦。 系啊， 上次几时见你啊？ 阿监仔爸爸生日系五年前系嘛 ，Sir？ 应该系咯。咁五年前啦、 哦。五年前。 咁你其实讲下点样识阿波先？咁咧原因就识阿 Sarah 啦，拍咗拖啦，跟住结婚之前咧，我哋都过去加拿大，咁咧就探佢屋企嘅。咁阿波咧就有朋友啦，同埋屋企即系好熟嘅。咁咧，所以咧就都系佢哋嘅朋友，咁变咗我朋友啦。咁嗰阵时我第一次见阿波咧，就应该系2000年头嘅，系嘛？ 系嘛？ 应该阿慈结婚嗰次啦， 系咪？唔记得咗， 应该定系再早咧？唔知 道。系啊，唔记得咗，睇啦，冇记性。 即系十几年啦，都已经识 啦。系啦， 咁咧不嬲喺即系有 Facebook 之后咧，大家都成日见到大家啲 activities 啊，即系例如你阿猫啊，例如你屋企人啊，咁样都成日有见到有 say hi 嘅 ，like 下啲嘢咁样，耐唔耐啦？咁咧就即系终于咧，今次又点解今次要翻嚟咧？因为你上次翻嚟去饮噶嘛， 系啦，十几年前翻嚟饮，咁今次就系发觉十几年冇翻嚟，所以就要翻下嚟探下朋友亲戚咁咯。 系啊， 巡视下。 系 啊， 我头先听你讲咧，因为头先食咗餐饭咧，有啲嘢我真系估唔到嘅。咁一阵间咧，差唔多齐人嘅时候咧，就开始讨论下咧，今日嘅加拿大同埋廿年前嘅加拿大有咩唔同咧？温哥华为例啦。 哦，我住完探长嘉宾大家好 ，Hello，Nicole 啦，换我病到爬喺度啊，大家真系小心身体，啲菌真系好毒啊， 你有冇打流感针啊 ？Watch Satanical， 我都系啊，我度扑街， 哇， 救命，岁96 ，Good deal good 啦， 哦 ，Thank you， 喂，咁既然大家咧即系唔舒服咧，即系小心身体啦，咁想问一下咧。即系唔知道你有冇打嗰啲疫苗啊，嗰样咧？即系如果即系好熬底，有啲咩事咧，就即系譬如你翻工又要好准时，又翻小时工都饿得死嘅咧，咁啊，即系宁愿打咯。我觉得，即系譬如好似我呢啲瞓到自然醒啊，同埋啲唔使个个钟都要交啲嘢俾人啊，即系生活冇咁紧张嘅朋友咧，就宁愿瞓得好，饮食好少少，即系唔系话一定系贵嘅，即系食少啲嘢，我意思系。咁咧，同埋減啲嘢食咧，個身體係自然會好啲嘅，即係減低自己壓力 好啲噶啦，自然係 減低自己壓力啦，同埋源頭減肥啦，即係唔係話食得多嘢先身體好嘅，食少啲嘅身體都好啲嘅。咁所以咧，希望大家小心身體啦。咁我都覺得我自己好幸運噶啦，即係可以唔使喺以上嗰啲系列咧，譬如哇三點鐘要交個 project 俾人啊，每日都俾人出數啊，每日翻到公司咧又打卡啊，遲到啊俾人鬧啊嗰啲，即係覺得咁嘅生活咧都唔係生活嚟嘅啦，已經即係太辛苦啦。但好可惜咧，好多香港人都係活喺呢個惶恐之中啦。咁所以咧，即係大家除咗注意飲食健康之外，仲注意下自己嘅人權啦。即係唔好過分俾人剝削都覺得冇嘢咯。我覺得呢樣嘢好緊要。 即係呢個自己要你自己主動爭取俾自己一個平衡嘅生活。 係點解見到阿 Po 要講呢啲嘢咧？ 係咯，點解咧？ 即係好明顯咧，就係咧好多香港人都以為咧。即系呢个生活先系正常嘅，即系大家都系华人咧。即系你不如分享一下你喺加拿大打工咧嗰个人权状况同香港有几大唔同先？ 咁啊，永远都系你睇你老板系咩人啊？ 系啦， 系啦，你遇到好老板，佢即系会对你好啲啊，或者睇你公司嗰啲嘅制度啊，咁佢睇佢有啲又好，有啲又唔好。 系 咁啊，我自己 咁我想知道你系香港打下工未先？ 暑期工算唔算？唔係好算啦，暑期工係啦。咁我未喺香港做過長工咯，即係讀咗書畢業都喺一路喺嗰邊做嘢，即、 哦、係、okay、 叫做咁變咗翻嚟玩，咁未喺度做過嘢，但係睇、哦、即係有時睇，譬如睇又覺得好似香港生活節奏快啊，啲嘢又急啊，工作時間比較長啲啊咁樣啦。可能即係可能真係唔同 地方嘅人或者唔同嘅社會嗰啲理念唔同啊，咁變咗你延伸出去公司、國家政策、公司政策，好多時都會有唔同。 係係，喂，咁你係咪打政府工㗎？好似 我算係公務員，公務員啦，公務員啦，因為我係嗰啲。喺嗰啲政府係啦，公營機構裏面工作咁樣。 係係，嗱，我聽好多香港人嘅移民咧，即係你都係香港移民過去噶嘛。 係。 咁咧就好多人都即係基本係大家都認為嘅常識咧，就係覺得啊，中國人去到嗰地方俾人歧視啊，你融入唔到社會啊，剩啊。但我好好彩，我識嘅朋友咧，我見到都冇咩呢啲問題。 睇你自己，咁都睇你去咩地方。有時，譬如你自己，其實我覺得其中一環係睇你自己，你主唔主動去融入人哋嘅社會，定係你要人哋融入你個社會？呢個其實好大嘅分別。咁如果譬如有啲人亦都好難講啊，佢自己可能佢嘅際遇、佢嘅背景，佢冇辦法去融入社會都有。 係係 移咗民幾十年，同冇移民都冇分別。 都仲 係咁嘅，係啦，或者 喺 嗰度社會生活，成日都圍繞喺翻嗰個即係。个人就喺外国，但系个心成个生活其实系 心系 喺香港好，或者喺翻边度中港台咁嘅生活，即系有啲咁嘅人有方面，有啲人去到嗰度好快融合，你搵到工，你搵到好嘅工作，咁样你有好嘅公司，你去了解嗰边社会，即系好成功嗰啲，即系好成功令到自己你开心，家庭愉快。在那裡生活你覺得移民成功的也都有很多這些人。不過我覺得其實看你自己的真的看你自己。不過很主要的環節。 我知道你呢曾經在加拿大呢都被電視訪問過的。因為我不知道哪個 send 條片就講是不是講你的機構。 電視訪問過。 是啊是啊。那這裡又不是電視來的。 是。 即希望你放一點。因為我覺得你的通就跟你上次起個電視訪問一樣的。其实网台都不如嘅。 你当自己做紧低俗频道？ 低俗频道，我又唔系咁低俗喎，系咯，我又讲唔出嗰啲嘢咯。 你当你 系 湿 G 啦得噶， 冇睇过啊咩噶讲咩？ 唔系啩？你唔好扮冇睇过。 冇睇过啊，真系冇睇过，系啊。 湿 G 啦咁好睇都唔睇？ 我知系呢个节目，但系真系一集都冇睇过。 哦， 唔知点解啊？ 咁但系你有睇下美食家？ 有睇美食家啊？ 系咯，咁美食家嗰个通唔系好似你而家咁噶嘛？ 系咩？ 即系我唔系要你学佢，即系我意思就系话咧，我觉得咧话你。同我平時我睇到你食飯，你都唔係咁樣咁正經咧，你好似代表緊你公司嘅營業代表。 係啊， 其實唔使㗎， 慣咗啊嘛。 即係嗱，我呢度啲朋友咧，好多時咧，即係甚至乎我家姐有時偷聽過一兩次咧，佢唯一個 comment 咧就係話：，哇，你咁粗口嗰啲 係咩？有講粗口嘅咩？ 我有㗎，我來唔來講得出，因為有啲社會嘅問題咧，你唔講粗口點得啫？即係有啲事咧，你真係。激到即系兴到上心口噶嘛，咁即系我希望咧，即系九吹廿四咧，好明显就唔系一个节目嚟嘅，咁但系咧佢就系一个即系一个类似 forum 啊，即系以前古希腊咧，咪成班人嬲住件布喺度倾偈吹水啊，即系讲下自己嘅真知灼见啊咁样，咁甚至乎咧，我亦都非常欢迎一啲反对嘅声音嘅，即系我哋懒系。俾人label咗黄丝啦，咁你都知咩叫黄丝啦，而家咁咧，但系有啲咧蓝丝踩场好开心噶，因为佢哋嘅角度我哋永远睇唔到啊，即系一个人即系点讲，点样行一条咁嘅路咧，都有佢理由噶嘛，系咪？咁我哋想知道，即系所以我哋咧尽量 casual 啲，就令到咧各位都好似去卡拉 OK 或者去茶餐厅或者喺个 forum 咁高贵嘅地方，即系纯粹系倾偈咁样咯，就唔好自己有顶帽代表住啲咩，代表你自己咯。咁所以咧，因為我覺得阿 Paul 不嬲都係斯文嘅，即係我唔係抹黑佢話平時係好似我咁樣咁無賴啊。 其實美食之家而家上係另外一個樣。 阿 Paul 就係咁嘅，但係我覺得有少少緊張咯。咁所以咧唔使緊張嘅，咁啊繼續招呼下啲朋友先。 係邊個？ 咁咧我頭先講問你嗰啲問題咧，絕對同今日嘅話題有關啦。 Resputing Watch 賽探長聲畫明顯不同步， 有不同步、啊。 利申用手機睇、 okay. ，SK 你唔對嘴 ，Nicola 我用電腦睇冇事喎、 哦， 嘟嘴，進界老探好 ，Hello， 分好 ，SK 你我用平板， 收 税港幣50元 ，Thank you 我用電腦睇完全冇問題喎。尊介咁嘉宾第一次上嚟，有啲紧张正常嘅， 系啊，所以 啦 ，relax。 所以大家鼓励下佢啊，即系我哋呢啲唔系 鼓励，点样鼓励啊？ 即系嗱，譬如人叫你 relax 啊，即系当朋友咁倾偈啊。譬如你唔使代表你个机构嘅，即系我想知道咧，其实加拿大嗰个风气咧， 即係我問你係唔公平嘅，因為你打工嗰個對象或者你個機構係一個西人嘅機構，或者係當地嘅同政府有關嘅機構啊。咁即係代表政府，即係譬如啊，介唔介講係咩乜嘢嘅部門？ 我唔介意，我係係温哥華，我喺温哥華工作啦。咁我係電力嗰行嘅。 哦， 咁、 okay、 如果喺住嗰度加拿大，可能知道就會得一間主要得一間電力公司嘅，咁就大家可以查下啦。主要得一間電力公司。 佢個材料啊，從天而降咁聽講。 係咯， 水力地心吸力俾你嘅。 主要都 係。係啦，主要係用地心吸力帶動啲水啦。咁咧，即係一個水力發電嘅，即係同堤壩嗰啲工程有關啦。嗰啲點樣？即係你係做邊一 part 嘅？即係。programming 啊，或者是管理啊，或者点啊？其实我未问过你，识 系啊，其实系都唔系。 系 呢个其实你好难，好难，好多人问咧，我讲佢都唔系好明。 系 好多人都唔知道。咁其实做就系话成个生产电力个系统个运作，有人去要去谂下成个系统点样去运作。 系 几时生产？即系你咁多个发电厂， 嗯， 几时边个行边个唔行？ 嗯 啊，你要用啲水几多？啲水位太高太低，是做呢啲咯，度呢、 哦 okay ， 即系度呢啲咁嘅嘢咯。 即系水位高啲，压力大啲。 即系会打机咁咯。 哦 ，OK， 即系策略性打机， 系 策略性打机，系啦。 OK， 咦咁啊，即系咁，所以可能你嘅机构或者唔系个商业元素唔系咁大嘅时候咧，会唔会因为咁样？即係嗰個老細唔會咁苛刻呢，或者加拿大人本身就係咁 hea 呢， 睇你邊啲機構。咁所以如果你係你機構，你為咗搵錢嘅，咁就你嗰個唔同啦，你嗰個心態唔同啦，你嗰個係咪做以前。咁我哋唔同啦，因為我哋係做生產電力，咁我哋自己宗旨唔係為，即係開公司唔係為咗賺錢，我哋為咗提供電力，即係唔係好似乜電乜燈嗰啲咁。 哦，係係咯，我正想講啦，佢哋都係都是做电力，但是真的为了赚钱。 有些即是性质，即以我认识就性质有点不同。 咁所以讲到最问都是个文化的问题。即是那些那个文化产生的那些人呢，就全部都是做奴隶主的諗住。因为那些请回来的都是奴隶来的嘛。我觉得现在中国人开的公司呢，他啱啱计到你飲食份资源冇钱剩，买楼就要做契弟才买到的。咁即是成个我睇到成個生態都係咁樣嘅時候呢，咁所以香港人好多時候唔開心，好唔開心就會做出一啲損人不利己嘅嘢喺社會度啊，或者喺生活上呢都帶嚟。 即係我有壓力，你有壓力。 係啦，冇錯。 咁你點啊？你梗係搵人嚟開拖啦。 係冇錯，即係覺得好可悲嘅，即係你其實以中國嚟為例啦，或香港即係人力又好資源又好，其實唔需要去到你死我活嗰個階段。就是、偏偏咧，有啲政權咧帶嚟嘅禍害咧，就係、是、令到即係唔係你死我活嘅喎。你聽首國歌就知啦。即係某啲國家嘅國歌咧，我都唔明點解，即係一個獨奏嚟嘅，下下都去到危急關頭啊，下下明明你已經企咗喺度幾十年咧，都係要瞓喺度嘅。 嗯， 日都叫你遲奶嘅。即係覺得，即係喺個文化近代呢個歷史令到， 即係呢個代表嗰個心態，佢背後嘅含義係其實好唔同啊。 係，但係你個銀包已經改善曬嘅咯。大把錢嘅喎，即係你由以前搭鐵路嘅華工， 好似唔係好適合咁咯。 而家變咗大款，但係你仲係瞓喺度嘅，點解？ 嗯， 即係覺得嗱，講到呢度咧，就係亦都想帶引，即係引翻今日嘅問題啦。因為阿Paul咧，頭先同我講咧，即係令我好喜出望外嘅，即係好意外嘅。佢話俾我聽咧，哇！我問佢今次翻香港嘅點，咁佢就話咧，哇！你知唔知而家加拿大用大陸過香港啊？即係呢樣嘢。我真係估唔到喎，點解？ 我唔係你估唔到，我都估唔到。 你講出嚟，你咩嘅？你去咗幾多年啊？其實即係由讀書開始至到而家， 廿幾年啦。我九零年離開啦。 哦 ，OK。 九零年離開，咁就早 Sarah 佢哋一年啊嘛。係咯，早 Sarah 佢哋一年離開，咁跟住 咩啊？我早過你走 㗎。唔係你早一年咯，係嘛？你早一年啦，係咁啊。之後咪咗落喺嗰度咯，翻嚟都好少喎。我諗我翻嚟好少，上一次十幾年前咯，十幾年前翻嚟，即係相對少啦。有啲人跟住問嗰啲人咧，哇！如果問你未翻過嚟都有喎，啲人去咗幾十年都有。 即係冚頭也不回頭嗰啲人。 係咯，唔知佢翻唔到嚟，或者好中意 嗰啲人係咩人嚟嘅？嗰啲係咩做咩生意或者做咩工嘅人嚟咯？ 定係咩原因？ 普通人或者佢冇心翻嚟，或者佢冇有啲會唔知冇一個特別嘅誘因佢要翻嚟咯。 嗱，譬如你睇我哋所謂熟悉啲嘅咧，演藝界嗰啲人，我九成都回流翻曬嘅。 係， 即係嗰班人點解又會 回流？ 覺得香港係好好嘅啦，係咯。因為佢哋嗰行喺嗰邊難揾食咯，其實係。 你睇你揾唔揾到食咯。其實你移民，你去到一個新地方咁，你自己。你冇嘢做，咁你好闷噶嘛？你冇嘢做，或者你冇嘢，即系你冇嘢可以等你归属，你喺嗰度咁样，咁你未谂住？ 咁你话唔谂住翻嚟嗰啲咧，佢有好即系个归属感系嚟自啲咩咧？嗰啲湖江山色啊，追住只鹿啊咁样嗰啲。 有啲人系咁咯，就系咯，即系我觉得好有比较上，其实有两种心态噶。有啲移民，去到唔一定加拿大好系嘛，美加度度都好，觉得去咗地狱。有一啲就去到就覺得我去咗天堂啊，咁你睇你自己，真係好睇好在乎嗰自己，你自己點睇啊？或者有啲人本身本來好開心，去到但佢際遇唔好啊，揾唔到工啊，俾人歧視， 喺度殺人啦， 有啲人歧視又有咩都有，咁佢走啦，揾好走係啦。 OK 嗱，其實咧，即係我見到，即係我識啲加拿大嘅朋友咧，好多人都係喺嗰度揾咗份工，份工仲幾好添。咁同埋都係由頭做起嘅啫，作為一個新移民，咁首先你 under 嗰邊嘅法例嗰啲學歷，咁你就自然由低做起，佢都當你係加拿大人嚟嘅，冇一即係個差異，我相信又唔會完全零嘅，即係加拿大我諗會好啲嘅，因為加拿大都係霸啲紅番嘅地方，雖然美國都係，咁霸人為上啦，咁你話加拿大霸人為上嗰個風氣嚴唔嚴重咧？ 睇你邊啲地區啊，所以好多時都睇，因為始終去，譬如美國、加拿大真係好大嘅地方，東岸、西岸，譬如話，淨係講加拿大啦，美國我就唔熟啦。加拿大我熟嘅地方就得一個，就係卑斯省啦，即係温哥華。咁淨係一個省都好鬼大。咁你睇，咁如果譬如你去到卑斯省啲人比較接受，因為始終移民多嘅話咧。咁你咁耐歷史嘅話，啲人即係已經嗰、那個大家已經係即係有嗰、那個好多時有交往，有性交流喺工作上、生活上嘅。咁變咗大家個接受程度好啲嘅。 即係已經有個圈子，都幾大嘅圈子產生咗啦。 係啦，咁大家會喺工作上、生活上啊嘛。通婚亦都好普遍喎，呢個其實呢個 即係好少嫁鬼佬或者娶鬼妹㗎嘛，你哋個圈子裏面。 啊，鬼佬娶鬼妹？ 唔係，即係好少男嘅就娶鬼妹，女嘅嫁鬼佬，係咪比較少啲咧？ 兩樣都有。 比例 幾多樣？即係好多通婚係唔同種族通婚都有咯，係都見到係啦。譬如話去到譬如一啲主要嘅移民城市，咁你自然會多唔同種族啊。亞洲人又互相通婚，亞洲人同白人又互相通婚，咁都有。係啦，咁啊。咁但係去到內陸又唔同啦，譬如你去到啲內陸嘅地方，去到啲入啲嘅地方，去到其他省，咁嗰度自然就少啲亞洲人係嘛，咁你又會少啲嘅，咁嗰啲人可能有時甚至乎啲偏遠啲嘅，真係佢可能未接觸過，係會好少未接觸嘅，咁嗰啲係會有啲怪嘅情況嘅，即係嗰啲佢可能唔知點同你溝通啊， 即係可能當你外星人咁樣， 當你外星人， 可能一日見到得十個人嚟，佢都係嗰啲， 係啦，咁譬如 睇嗰個 Twin Peaks 咁啊， 譬如我朋友係加拿大出世嘅，你去到內陸或者去到嗰啲東岸或者海洋省份嘅，咁佢哋可能嗰啲未見過。即係除咗喺電視報紙上係未真正接觸嗰個亞洲人嘅，咁佢會問你邊度嚟啊？你喺香港定中國嚟定邊度嚟？即係佢咁問你。 哦，都幾得意。喂，咁我而家呼籲一下啦，即係我見到大家咧，當我哋一路都講嘢嘅時候咧，大家就好少留言嘅。咁我希望而家大家舉下手啊，譬如你嚟自頭先阿波講嘅地方啦，加拿大啊，或者美國啦，即係講下大家互相。即係 update 下嗰個情況。 係啦，譬如話加拿大、美國東岸、西岸啊，咩城市啊，咁大家知道嚇，遍佈曬。 係，即係因為我哋今日想即係瞭解多啲。嗱，因為好多時咧，譬如香港至到加拿大或者至到美加咁樣咧，即係話就話而家天涯若比鄰啦，有 YouTube 有 Facebook 呢啲，咁但係咧，我唔知點解大家都中意活喺個謠傳嗰度，即係聽講嗰邊點點點，同埋咧佢印象中。啊！啲鬼佬對中國人又點，或者當地唐人喺華夏又點？即係好多時都係靠道聽途說嘅，即係同埋印象行先添啊！重要，我覺得呢個好普遍嘅。譬如我成日講，哇！我啲朋友加拿大點點，喂，但我講咗十年前嘅， 嘅情況咯，而家又唔同咗咯。 而家唔同啦，係啦。頭先我食飯都講啦，以我自己經驗，譬如話喺我哋温哥華， 嗯， 對上一十年嘅轉變都好大，人口啊，或者嗰種文化，或者嗰種對於移民嘅觀感啊，由再對上嘅五年個變化係更加大，即係嗰個係一種急速加速嘅嗰個轉變。有好又唔有好又唔好，即係當然，即係我係知呢個咁嘅轉變有好又唔好，唔係睇世界，你睇世嚇 有好又唔好， 咁不如要戴下頭盔先啦。係做嗰行係要即係、 哦。明白明白，所以咧嚟呢，你應該除咗個頭盔啊，即係真實真實講下你個真正嘅感受。係，即係我諗，即係大家會就了解更加加深咯。 譬如即係我想講翻頭先，即係你話西人對於嗰啲或者本地主流人啦，意思即係話可能嗰度出世啊，成。其實都某程度上，我都覺得係其實都幾兩極化嘅，唔出聲，大部分人唔出聲，反而佢哋嗰啲即係比較中性一啲，喺意見上中性啲嗰啲人唔出聲，好嗰啲人多嘅。 哦， okay, 但反而一頭一 尾， 冇錯，永遠都係頭尾嗰啲係嘛？ 爭好 一啲就一啲又彈炒到乜咁嘅，咁嗰啲挑骨頭或者，咁我可能本身嗰啲人佢冇乜點接觸過移民啦，咁變咗某程度上。有偏見或者道聽，就好似講嘅道聽途說啦，聽到啊點樣香港嚟嘅點，大陸移民嚟到點，咁就哦佢哋有大陸移民喺美國、加拿大啊炒貴曬啲樓點點點，佢哋又唔交税，有好多人講一啲。另外一啲就話哦，我哋國家都係由移民建立，即係會有永遠都有兩種嘅嘅説法講法。 咁樣好有趣嘅咧，就係咧。講緊個唱紅歌事件咧， 係 即係嗱，一陣間可以概括逐個事件講。 呢個好笑啊！ 而家有少少講下個空頭支票先，唔空頭絕對一陣間會講翻嘅。因為頭先有個好笑嘅位咧，就係、是我話嗰啲鬼佬投共奶共，我話啲鬼佬奶共喎，咁你覺得啲鬼佬即係咪戇交定係點㗎？咁點解 po 咧答我真係好笑？ 我講我點答？ 其實佢哋唔係賴咁，佢係賴咗嘢。嗱，講下嗰單嘢背景先啦。咁咧，而家即係眾所周知咧，尤其是啲聽眾咧都留意，即係嗰啲赤色嘅魔王咧，周圍去肆虐嘅情況嘅。即係我直頭係咁樣形容嘅。即係可能你唔會咁講啦。咁但係事實上都對個同個現實都分別唔大嘅，我認為。咁咧，即係去到加拿大嘅時候咧，都唔知點解你對腳就要移民。你喺中國幾好？中國乜都好，啲建築物又靚，又有錢又易賺錢，但係你點解撲街咁撲去加拿大呢？咁樣呢個一個第一個問題。第二個問題呢就係你去到嗰度，你融入人哋社會，咪大家開心咯。咁佢要鳳揚花鼓啊，又要唱曬紅歌啊，咁樣，即係丟人現眼嘅。你品味好低噶嘛，真係嗰啲，無論聲響啊，即係你冇得唔認嘅，冇話品味嘅嘢啊，你又同佢又唔同，冇得咁講嘅。原因你用嘅顏色啦，你買嘅淘寶嘅制服啦，你嗰啲聲音嗰個吵鬧啦。同埋你嗰種幾廿歲又唔照鏡，又肥脂大隻，又睇到著埋啲少女嘅衫啦，即係呢啲全部都係好卑劣嘅品味嚟嘅，我認為啊。咁但係竟然有鬼佬咧，就走去陪佢一齊癲咯，即係仲喺度一齊喐嗰單嘢。 即係嗰個係好笑啦，係啊， 係 啊，嗰陣時唔知幾年前咯， 係好似前年啫嘛， 前年啊， 係 我唔記得咗，係啊。咁就佢就係温哥華咁嗰度有個市政府，咁佢就喺嗰度做扯旗禮，就嗰次又唔知咩原因，咁佢 國慶定 係啊，唔知係咪定扯五星期咁樣，跟住咧就揾埋嗰邊啲議員啊，或者嗰啲官員咁樣，即係 鬼佬嚟嘅， 嗰個市政府啦，即係要分開啦，咁佢即係加拿大嗰邊啊，就政府分三級啊嘛，嗰度啊市省同埋聯邦，咁就唔係好似我哋呢邊咁樣啦，係有啲情況唔同。咁嗰邊嗰個市政府咁就而家暫時嗰個係屬於比較偏左嗰邊嘅。 哦 ，OK， 即係佢、那個 偏共產黨， 唔係共產黨，即係嗰個 社會主義多啲嘅。 佢係屬於社會主義嗰種意識形態嘅。咁佢就為咗可能需要迎合啊，咁佢會咁我唔會講奶嘅，不過佢就會即係佢會做唔同嘅嘢，希望即係等唔同嘅人開心咁啦。咁佢就做。謝其禮咁，跟住又帶埋嗰啲叫乜嘢？我唔知。 紅領巾咯， 紅領巾啊，係咪 小仙隊嗰啲嗰個 紅色嗰啲扎嗰啲係啦，嗰啲大陸嗰啲啊嘛， 係啦。 咁之後，咁我唔知佢有意無意定係俾人裝定係咩啦，就呢個就唔知啦背後。咁啊，之後就出事咯。咁啲人話你做乜嘢要咁樣，即係當地啊主流 嗰啲。當地嘅鬼佬定唐人啊？ 主流嗰啲兩樣都有係啦。呢個要兩樣都有。唐人亦都唐人，即係我哋講中國人、華人啦。咁意思你可能中港台都有嘅喎。咁意見都有唔同啦。咁有啲會話喂，你做咩要做啲咁嘅嘢？你知唔知嗰、那個？跟背後的含義，當然我不是很清楚，但都是那些都是那些共產黨那些代表他意識形態的東西，那他不知道他又扔了又在那裡扯旗啊那些，都好笑咯。咁變咗佢某程度上，佢變咗咁某程度上，可能佢又即係變咗咁就變咗就即係俾人有啲又俾人質咯，有啲人又就話佢啊，你尊重唔同嘅文化、唔同嘅國家，佢可能佢本身佢嗰邊嘅市政府想做呢啲嘢，就變咗 即係想面面俱圓，即 係賴咗嘢啦， 想中國人又開心，鬼佬又共融咁樣。嗱，我都明白佢嘅動機嘅，即係善良嘅動機啊。因為加拿大本身嘅立國，佢有個理想就係、是、即係所有文化都係共融噶嘛。咁但佢唔記得咗咧，嗰、那個唔係文化嚟，嗰、那個革命嚟嘅，大佬。即係等於你而家，如果你包容埋嗰啲紅領巾嗰啲，點解唔包容埋呢個納粹黨啫？納粹黨就係德國人曾經嘅一個文化嚟嘅、哦，佢就係唔熟讀文革嘅時候產生嘅傷痛啊。咁、就難怪喎、哦，連中國人都覺得冇嘢喎。你話中國人係咪賤格啊？ 即係點解？ 係點解猶太人咁緊張嘅咧？緊張到連人哋即係著呢件衫做呢個姿勢都俾人拉嘅，喺德國嘅話。但中國人竟然咧仲懶叻咁樣咧，都仲喺度扮文革啊！仲而家仲有人著啲紅衛兵嘅衫啊，仲有人喺度拎毛澤東張相啊！即係你呢啲咩？呢啲民族咪垃圾嚟嘅咯！即係我唔認中國人嘅，其實所以即係我唔係唔認中國，係中國血裔。中國人 華人咯、 啊，我係華人，但係不知所謂嘅。喂，即係我上次 po 咗張相咧，就竟然有啲景德鎮嘅慈公仔咧，仲係揸住本紅寶仔啊！即係紀念文革嗰啲公仔嘅。 有價有市係嘛？ 有價有市啦，仲有即係鄭經翰都要買嘅嗰啲，即係佢成個模像擺喺個 office 嗰度啦。即係呢啲咁嘅賤人，即係你呢啲都崇拜嘅，都崇拜得落嘅。喂，咁你同啲人崇拜希特拉有咩分別啫？希特拉殺嘅人用少過毛澤東殺嘅人。 哇、哦！毛澤東上神台添喎，你擺我睇啲相，擺神台度拜喎。 即係你諗下，中國人係賤到咁嘅， 辟邪 咁係 咪好似有辟邪作用喎？係嘛？ 辟邪大佬，你辟乜都死啦！辟聲，你抌下個蒸條魚辟聲，我都唔會抌啦，係咪先？喂，即係覺得即係肉酸到咁樣嘅。你諗下，如果調翻轉，如果中國犯下嘅嘢唔止文革，係有毒氣室同埋集中營嘅話。咁佢而家中國可以出啲模型嘅砌毒氣室嘅咯，即係俾細路仔玩嘅咯，即係個道理係咁樣嘅， 係啊， 即係咁肉酸都得嘅，即係唔知點解而家即係所以你嗰條鬼佬賴嘢，我覺得你絕對係正確嘅。佢不單止賴嘢，佢係左交嘅無知啊，即係左翼咁樣咩都共用嘅，甚至乎社會主義，佢真係千祈唔好搞咗社會主義同埋中國嘅社會主義係唔同啊嘛、 嗯， 因為社會主義好單純啊嘛，中國嘅社會主義有特色嘅社會主義嚟啊嘛。即根本就唔同，即係你即係唯有笑嘅唯有無知咯。 即係呢個就係亦都係加拿大嗰、那個或者北美洲嗰個國情。你睇下由美國加拿大東岸到西岸嗰個分野唔同啦。譬如講加拿大東岸啊多倫多啊嗰、那個嗰啲人嗰種心態，去到會有啲唔同嘅。佢可能比較重視經濟啊，或者嗰種文化背景啊、商業背景啊咁樣。但係去到西岸嗰啲人嗰又比較上偏咗啲嘅，當然唔係講共愛咗， 即係社會主義， 社會主義 都係左大。今日真係好難搞啊！ 係啦， 即係明明你講得係冇錯啊，我都以為你係講共產黨，因為即係中國共產黨，因為中國共產黨而家實在太惡，影響力太大，咁所以咧即係必須要釐清嘅。你講得啱啊，就係社會主義嗰邊嘅，因為其實加拿大嗰個社會主義咧好嚴重嘅。係嚴重到一個地方咧，即嗱，我大家咁樣聽咧，我唔係話恐怖啊，係好可愛啊，簡直覺得。竟然早幾日有新聞咧，就係、是、啲律師走出嚟，反對自己加人工啊嘛。 哦，係咩？冇啊， 啲醫生 啊，醫生係 係， 即係成個社會改革有啲即係財政預算案啦，類似我哋嘅。咁咧就醫生要加人工咁樣，有啲醫生係示威咧，就要反對醫生加得太多。 哦， 因為咧佢哋唔使咁多錢都可以救到人嘅。 係。 即 係會咁可以咁樣 嘅嘛？呢個世界 可以 有咁嘅，係 啦， 係咯，即係我哋 即系唔系我哋，即系佢哋中国人咧，即系觉得匪夷所思嘅。边人咁笨实噶，蠢到咁都有嘅。 系呢、這个你睇翻就系嗰个历史背景啊。即系我唔系读历史啊，但我会觉得系其中一个原因。你睇下嗰个就系、是、社会主义共产党或者嗰、那个嗰阵时一路发展落嚟嗰个带出嚟一路嘅影响力。到今日都系会令到嗰啲人嗰种心，即系话当时中国嗰、那个。社會變化令到有一代人在文化上、在心態上，即是完全是洗曬改曬。咁我覺得呢個好影響以今時今日嗰代嘅國內中國人，佢對於自己啊，係咪？佢以前窮啦，五十年代嗰啲 方點啦， 三反五反、大躍進、文革、 大煉鋼。 大煉鋼到一路好啦，八九十年代先開始。咁你睇下而家係咪？而家變咗而家最喺嗰、那個decision making， 第二 decision making 嗰扎人，佢當時係點樣？幾十年前佢哋做緊咩啊？佢哋個 打緊老豆咯， 好或者好窮啊，或者捱咗幾十年，即係呢個係會令到你，即係可能你個心態上或者你嗰個人會扭曲咗你自己噶。咁但係你睇下西方社會係啦，譬如話歐洲嗰啲北美洲嗰啲。某程度上佢哋係幸福㗎，係嘛？打仗北美洲打仗打唔到，佢係有參戰，但唔係打到去本土，又或者係佢哋一路嗰、那個社會發展一路。 加拿大冇內戰過添喎，即係美國有內戰㗎嘛？當時加拿大有冇？ 即係你講翻，你話講翻近呢一百年， 啊、 即係粗略嚟講啊，近呢一百年咪冇啦。即係你唔會話咧，當然以前有啦，打以前有嘅有內戰嘅，即 係因為法國人都嚟過啊嘛，嗰陣時殖民。 或者甚至 乎 係啦，冇錯，某程度上，甚至調翻轉，調翻轉，其實加拿大某程度上嗰、那個殖民嘅犧牲，其實係由法國人嚟先嘅， 係啊，冇錯， 先至第二批或者一路先至由由英文人先至嚟嘅，或者係英文人、英國人咁先嚟啦咁樣。咁變咗佢，你有咁嘅本身有咁嘅背景，再加埋佢即係天時地利人和，造就到北美洲啲人佢。喺嗰個社會發展就唔同係嘛？我哋有啲人仲係留喺，即係大部分人仲係留喺要飲食、著買。 口腔期。 你如果你係你要叫口腔期咁啊，講口腔期。咁但係有其他西方社會，佢已經去到 個價值係已經 大部分人已經去到， 即係崇高少少啦。即係所以唔好話高低嘅，即係已經轉。 呢個當然唔可以話全部講曬，當然你話 當然都有啲鬼佬係 一樣口腔期㗎，係啦。佢嗰度出即係本地， 通常黐肥嘅都係 本地人一路出世口腔期一樣有係咪？都一樣有，但大部分都會嗰種佢哋著重嘅嘢唔同，著重公義民主，佢哋真係喺血裏邊真係留住公義民主嘅，佢哋即係。你侵犯佢真係好嚴重嘅事。 咁所以咧， 公司裏面你侵犯人係好嚴重嘅事啊！ 係冇錯，所以一啲咧充滿口腔期嘅民族改變咗加拿大，即係我難為你聽眾講得出又好又唔好嘅，真係。即係我真係講唔出啦，諗起都驚嘅真係。我唔係加拿大人，我都戥你驚嘅真係。因為我有屋企人係加拿大人，所以我都戥你好驚嘅。OK， 咁大家參與嘅時候又到啦。哇！今日见到好多有颜色嘅 tag， 多谢大家先。首先就 有颜色即系咩啊？ 即系有人 sponsor， 系 咁，所以咧有人 sponsor 咧，我确保咧我嘉宾咧系有嘢食， 系啊， 有咖啡饮，有啤酒饮嘅， 系啊。 咁所以咧就系等翻落嚟。咁我不如试下今日嘅阿 po 有手信，我不如试下先啊嘛。 系带俾大家。而家有三样嘢喺度啊，喺唔喺度呢边？ 睇到。 嗱呢个我唔食啦， 系 呢个交俾你。 阿 po 食斋嘅。 呢个有杏仁， 呢个杏仁， 呢个 一齐食啦。咁唔好食呢个，要食新子杏。 呢个就啱啱带过嚟嘅。 系 呢个有咩啊？呢个有 呢个真系要少食啦，我哋。 系点解咧？ 我拣嚟食咯，因为我哋唔食卡噶嘛。 咩有卡啊？ 朱古力咯。 啊，朱古力有卡。 有糖噶嘛？因为 哦，咁啊唔好食朱古力啦。 试一粒嘅70% dark， 即系唔系好多糖嘅啫，应 该。系呢个 dark， 咁啊佢另外有啲 好啊， 好似有核桃啦、腰果、嗰啲 cranberry。 哦 ，cranberry 都得我哋。 系啦，咁啊，杏仁啦。 好啊，咁我一路听人听啲朋友嘅留言，一路拆包嘢啦嘛。 国货嚟喎，呢个 咩货？很多大陆生 意加国加国国货， 加拿大多伦多东岸晋界我睇电视，温哥华一街简体字招牌 Kenny Chow 回 Barry Chan， 以多伦多为例，一街都是大陆人。你好啦，我记得你为光之九巴士斩人头事件， 系啊， 坐 Miss Sham Shampoo 有六人一多。 就会多麻烦。Mary Chat 以前到过列治文，是从澳洲政府已经开始发力抗洪，希望不是低位的政治本钱。Ultramax 岁96，我来自太古城34年前，一直在 Los Angeles， 从以前日本台湾人占多，阿瑞到现在沦陷到而家 Strong Nation 一二代，加州政府一定是舔共，乜嘢都揾共匪投资。好，Barry Chan 回 Kenny 姐姐 ，Ultramax 岁96-50年，大家继续狗吹，你好啦，阿石。王探长晚安，嘉宾晚安 ，Thomas Sham Sham Po 天得舒服就得啦。Mary Chan 可能因为在大陆贪污多美元逃走，逢换港币15元。希望你哋继续发声 ，Life General China Factor 令全球道德标准下降兼政府威权益，一定要制止。阿石王探长今日讲唔讲生酮啊？我听你意见去咗听生酮感受。成集都听女王卖广告，我想听啲贴地啲嘅生酮飲食。Susan Kwong he very good. Barry Chan 现在集主席灭咗共产党，而家准备改国号为集元年。Kenny Chow 探长 Sonus， 知唔知嘉宾有嘢食？ 系啊，好，佢哋好踊跃啊，同埋呢几句先嘅，我继续复翻佢哋嗰啲。 好好唔好食啊？包嘢新唔新鲜啊？ 几好啊！嗱，好就 新鲜先。 佢冇乜调味。 有时啲行啊，益咗啲啊嘛，系嘛，益咗咁嗰啲啊嘛。 香港系好容易呢啲嘢会益，但系呢包好 新鲜啊， 新鲜嘅。咁咧冇咩调味料，即系冇乜盐啊嗰啲剩咯。 盐糖啊，佢有冇调啊？你觉得佢 冇啊？ 冇啊，直接原味啊。 嗯， 我原味加嗰边一个朱古力做味，即系应该其实你啊。 嗱，其实朱古力我暂时啲，我暂时粒都执唔到啊。 系啊。 我见到嘅，但系就咁徒手攞落。 哦，因为佢你有朱古力，同埋佢有嗰啲 cranberry， 咁你就夹埋嚟食，咪调咗味咯。 系咁样， 系咪咁嘅意思？ 咁咧，其实呢啲咧，成堆帕六啊，乜都有，好食啲。 咁就一扎啦。 嗱，我唔想喺个镜头面前咁食翻，因为有啲食相唔系几好啊。 唔系，可能多咁，可能多啲人睇咯。 Sharing 生同感受成集都听女王卖广告，唔信闹观众咪偷笑咯。写分嘉宾讲得几好听，阿石王的 Sharing 嘅系啊，听到好反感。Clipping 唔食嗰啲留俾我。 哦，好啊。阿 Clipping 都系我朋友嚟嘅，好啊，留俾你冇问题。喂，咁咧就相话咩听到好反感，我唔知你讲紧边个，唔系 Isaac， 唔知你讲紧咩听到好反感。 咁佢复紧有啲人咯。 哦，再呼吁下大家咧，即系虽然我哋呢个 feel 咧好似倾紧偈咁嘅，但系因为我哋唔可以 real time 同你咁样作复咧， 就唔知道答紧边个。 系啦，咁所以希望咧你成个 complete 嘅 sentence。你话我听紧探长好反感，咁我哋起码知啊。 边一点啊？讲紧乜嘢？ 系啦系啦，即系希望大家打多少次，即系我都知道大家的情绪系点嘅，即系我都会嘅。因为我听完你讲，我即刻打咧，咁我以为你系同我real time 对话 啦。系啦，唔知啊。 咁但系有时咧，有啲人话：，哇，梗系啦，哇，几好喎、 啊。睇唔切， 系啦， 我倾 系啦，因为我哋系有少少技术上嘅问题，就唔能够 real time。咁所以希望大家体谅下呢样，咁啊会更加 smooth 啦，大家开心啲。咦？点解呢度都出卖？ 有咩啊？ 点解呢度都出卖？奇怪哦，我知啊。原来头先嗰个 因为游民就嚟呢个自己同自己结婚，你明唔明？我而家去到 人哋呢啲劲，我唔知啊。即系嗰啲 KOL 啦，好劲嘅。一人哋 live 咧，二三千人嘅，我哋得几廿人咁样都收街啦，真系。不过唔紧要啦，人哋青春貌美又年轻。 唔系客路唔同啊嘛， 系因为我啲又唔同嘅， 我哋唔同市场，我哋呢度 即系当然，我相信呢度好多人咧都唔介意摆件靓女青春貌美喺度嘅，咁但系真系冇啊嘛，所以冇办法。咦 ，Isaac 唔系阿 Sharon 咧，佢唔知点解 Siri 又罢你工喎、啊？啊，试埋啱似个人口读啊 ，Top Chat 50元，白冰两位粉 IP high。Cliff Pino, Richard Richard Taylor, 洪洪探长晚上好 ，Ultramax 岁九十六 ，On to 四七， 有冇人 有冇人入嚟啊？你啲 friend 而家揾緊啦，睇下。 哦、OK， 咁人讀啦，咁相咧就話咧 ，I said one， 我都係聽到太反感，所以冇再聽。佢賣廣告正常啊，佢要學費嘛？佢之前叫人俾錢交學費，哦，咁我知你講緊乜嚟噶。咁啊，分 Eve 咧就話我都係因為探長啟發先至去 Keto。喂，好啊，你即係啱我頭先我同阿 Paul 講咧 Keto 有咩好處？因為阿 Paul 就棘手啲嘅，因為食素嘅人 Keto 咧好大鑊嘅，因為更加多嘢食唔到嘅時候咧，即係個過程可能會痛苦少少。 主要你唔食， 主要唔食 粥粉麵包，粥粉麵飯包係啦。 咁譬如你淨係食菜。淨係食豆腐， 係咯，其他嘢咯， 唔係唔係少量咯，即係佢唔係減肥都 OK 嘅。 係係係，咁所以要慢慢，因為 生果唔得咯。 其實 YouTube 上面咧都 生果唔得嘅，真係棘手啲喎。 因為其實 YouTube 上面咧都好多人食素嘅都得嘅，有個食素嘅 Keto 仲去健身咯，真係見到佢都驚嘅真係，即係呢啲人啲意志力勁到咧。 即係有啲嗰啲啊，嗰啲純素 咁 嗰機嗰啲咯， 係啊， 純素充機嗰啲咯。 咁嗰啲人咧就要食啲supplement，我相信。 嗯， 我估啊。我成日都讀唔到嘢嘅，唔知咩。 Sharon， 我次次完整句子噶。可能 Siri 讀得唔清楚， 留 人生大家好 ，Sharon Siri 千世同我有仇，但是我只聽完女王喺節目鬧觀眾，我聽到好反感 ，Jump not cup around why？ 喂阿俊你好，喂咁咧頭先留人生咧嗰位朋友咧，我諗同你真係有偈傾嘅，佢咧就好中意研究佛學嘅，咁甚至乎佢早排咧又去咗泰國做和尚，即係做一段短時間，你有冇興趣玩呢樣嘢先？ 即是短期出家。 短期出家是 的。是啊我想我即是我自己我想啊。 加拿大有没有这个玩法 有的都有的。 只不过我试过 短期出家的我去过的是啊。不过不是加拿大是我去过的参加过的。 台湾啊那些。 去美国又去美国去过咯啲内陆一啲嘅咯系咯。 可惜我唔系好即系我个节目就唔系讲呢啲呢一范啦。但其实我对佛学就非常有兴趣嘅。但问题 我以为你话对佛学非常之反感喎。 我唔系一啲唔反感，反而我对耶教有啲反感嘅。 耶教， 因为耶教，唉唔好讲啦，宗教有反，即系大家都好反感。 系咯。 咁但系因为佛学咧，佢传咗去汉人嘅手中咧，已经。都令到我有少少反感嘅，真系，即系 点解咧？ 因为纯粹系为咗管理而产生嘅，好多你话唔准呢样唔准嗰样咧。咁但系咧，泰国啲和尚又准食，又唔系一定要食素嘅咧。咁点解西藏嗰啲？即系我好多都唔太了解，但系我目测就 系 有啲嘅分别。咁但系谂深一层咧，我发觉汉传咗个佛教咧，有好多人作出嚟嘅色彩。因为以我或者我的主观愿望咧，佛学嗰个宏大个地方咧，就系同个宇宙有关，即系个宇宙俾个信息你，而个佛学咧就系背上一啲信息，而去用一种文字去解读翻出嚟，就解释咗个宇宙系点样嘅。咁但系汉传佛教相对咧，我觉得难听啲系肤浅少少，就样咧都系用人为本去解释翻人，用人嘅感受去解释翻个宇宙，我觉得错晒嘅。在那方面那一 part， 咁所以点解错呢即係有机会先慢慢讲啦。咁即係好多扭曲人性同埋扭曲个物理世界都有嘅我觉得即係看全咗之后。咁所以我觉得係笑料囉。 我自己睇呢咁除咗一般讲三大主流啦嗰、那个即係我咁今晚唔系太多不过咁我想加嘅。你除咗一般你除咗话看全藏全同埋南全佛教之外呢其实有啲人咧就会去学嗰个叫做原始佛教，即系喺呢我哋或者可以咁讲啦，或者喺呢三派出现之前喺历史上出现之前，就会有一个即系粗略可以叫做原始佛教，你一定去学嗰啲嘢嘅。咁啊，有啲人中意比较上中意早啲期，或者比较上可以叫做原汁原味嘅。咁一个就变咗即三个，但系我觉得而家其实呢个社会即系到咗系一个天时地利是一个有第五个出现的其实就是一个叫做 New Age， 西方佛教啦，因為佢西方佛教你睇漢傳、藏傳、南傳都係喺亞洲裏邊，咁佢因為即係佢因緣際會時代，咁佢俾嗰啲咁嘅客人噶嘛，咁嚟咗西方社會，咁佢會自己佢會 evolve 翻，佢會即係佢會自己即係乜嘢？佢會自己會產生翻另外一個新形態嘅佛教，其實你已經睇到嗰啲模式一啲，尤其是呢幾十年，咁所以其實嗰個咧亦都俾一個新嘅出路嘅，因為係適合翻而家嘅人嘅口味係咪？即係有時唔係話，我覺得其實係兩方面，煮出嚟嗰陣你識唔識煮，或者睇下客人佢需要啲乜嘢，咁我覺得其實睇兩。 唔係，其實我就係覺得咧，其實當然你咁樣講呢幾樣嘢都係因應嗰、那個。marketing 市場嘅需要 啦，咁但我覺得係好消極嘅，即係例如你放生個古仔都唔同曬，即係以前叫你放生嘅古仔，你原地叫你唔好殺佢啦，放走佢。喂，但係而家你真係北角碼頭放，你係咪戇鳩 啊？放死咯， 唔係咯，就送死啊，送佢落去死啊嘛。咁但係啲人仲係哇覺得自己哇充滿光環喎，做完呢樣嘢，即係佢消極到咧，即係我做一個意識出嚟，我付出咗啲錢。但嗰日你付出好少嘅，當一個有錢人付出有限度嘅錢，同一個窮人能夠犧牲自己少少嘢，係天淵之別。 即係嗰時佢又一個就係、是、呢啲嘢無知，一個就個心態做一個好似買賣咁啦。 係啊， 我俾錢你， 係啊， 跟住放一陣嘢，咁跟住我就會有啲點點點。 仲有人仲荒謬咧，就係話咧，我唔食殺生嘅動物嘅，不過你殺就 OK 喎。係，即係我聽過有人去食海鮮咧，就問嗰個檔主咧。佢系咪游水噶咁样？咁咧，佢话喂，我哋啲海鲜嘅游水噶啦，跟住哎呀，我唔食得添。啊，唔紧要， 我咪得咯，我嚟。 唔系，佢唔紧要，唔紧要。嚟到嚟到唔有噶啦。咁佢又食噶。 嗯， 喂，即系呢啲咪可笑咯，即系秒到爆。即系觉得你消极到咁样，你不如认真真，你想食咩咪食咩咯。你个人咁自我咁任性，即系所以我秒到爆。点解会有呢啲人产生咧？咪就系、是、你头先所讲嘅 marketing 咯。就令到啲嘢扭曲曬變曬質，當一筆一個團體係咁樣做，你就認同咗佢，就當咗一個傳統，變成傳統就係集體錯一個傳統，但係到集體都錯嘅時候就變咗 OK， 變咗一個好嘅傳統咯， 咪係咯，即 係啱啱咯， 哦，真係好痛苦啊，真係好痛苦啊，覺得， 即係呢個好明顯嗱，即係呢個其實係你現有傳統嘅藏傳、南傳、漢傳、佛教，都有你頭先所講嘅嘢，都三個理由。所以咧，或者探長，如果你適合嘅咧，可能或者你適合，應該去學嗰啲原始佛教可能會適合啲咯。 我覺得自己思考最適合咯，因為我思考到佢哋錯嗰啲嘢啦嘛已經。咁你話譬如即係唔係一定要入一家或者一個黨派， 係啦，唔一定入去啊。 所以咧，我而家我靠自己，雖然我 自學啫嘛， 我讀得好少佛學，但係咧，成個宇宙真係有個信息嘅，即係個成個宇宙運轉啊，你見到嘅嘢啊，萬物啊嘅原理啊，其實都係個運轉嚟嘅。即係你知道個原理嘅話，你就睇穿咗好多你未學過嘅嘢。咁你俾你學嗰啲人寫嗰啲書音歌嘅人，你喺邊度學嘅咧？請問 係 佢都係自己睇翻出嚟啫嘛。即係我點解唔用自己嘅 way 去做咧？咁樣即係我覺得咁樣。我会满足多嘅好奇心多啲， 即其实应该我都觉得应该系咁咯，即系你自己去 experience， 你自己教翻你自己， 系啊系啊冇错， 自己教翻你自己，咁咁样会即系咁样先至正啲啊嘛， 即系咁样先能够即系所谓 你自己深入啲， 悟到一啲真正 自己教 相对真正嘅道理出嚟咯，我觉得。即系当然有啲好叻嗰啲咧，即系背书好叻嗰啲啊，秒到爆啦！你读几多本书啊？你读个《花严经》啊？冇 ，sorry， 真系冇。咁所以呢啲，所以就我純粹係講個感受啫。咁有好多人咧就認為聽節目啊、聽網台啊，就嗰個人必定係權威嘅。咁我上次咧有幾個留言咧就直接直斥我：，喂，你買人喺度教人減肥啦，你叫人哋食油會瘦啲，屌你玩嘢啊！而家食菜噶啦咁樣。即係嗱，我個 diet 咧就非常化學嘅，個化學。產生嗰個化學作用咧，就令到你會瘦到嘅。我只有講出我嘅 experience， 我嘅例證同埋我屋企人嘅例證，同埋一啲化學嘅例子啫。咁咧，即係你覺得我錯，咁你咪唔好聽咯。即係就係咁解。但係最好笑咧，就解釋完俾你聽咧，我要強烈譴責 Facebook 咧，點解嗰啲人喺我度個 page 留咗言？我解釋完俾你聽，佢可以 delete 翻佢。即係覺得自己拆咗啊，又話唔認同啦 ，delete 翻 佢，delete 翻自己嗰句， 俾佢 係啊，係連我自己嗰句都俾 delete。 哇，咁噶，可以咁噶， 即係因為我係 reply 佢噶嘛， 咁啊冇咗咯， 係咯， 即係咁樣都得嘅，即係但係 YouTube 嗰度咧就冇呢個 function 嘅，應該咁，所以咧就仲有一個朋友咧就話即係類似啦，就話誒妖言惑眾啊，喂，我講自己嘅經驗都唔得，即係當然梗係得啦，因為我講咗啦嘛。 其實我覺得咁樣先係最好，即係試過大家吹你隨你噏嘅啫，係嘛？大家反而試過你試過得你有你 evidence 到最後都 係嗱個 evidence 咧就係咧，我呢度我哋好少人聽，得千零人嘅啫。咁半年前睇我啲片咧，我嗰个面猪冧兜嘅面肉咧，同埋而家 冇晒， 即系好唔同啊嘛。同埋精神可能有时太攰，太夜梗系攰啦。但系 overall 无论工作上或者玩，即系简直系进入一个 second life 咯。因为我即系转咗呢个 diet 之后咧，咁所以有啲听一半唔听一半，或者听两句就好大反应嗰啲咧，我就唔会叫你走嘅。即系我叫你希望你即系嘥少时间听晒我讲，你先至好下半段咯。希望啊，咁如果唔系咧，我又叫你听生同感受嗰个节目噶啦，因为嗰个系专家嚟噶嘛。因为头先有人话，哇唔俾 咯，系咯，佢话咩又唔啱听。 系啊，即系所以话咧，我头先同你讲啦，今时今日咧，一啲傲慢嘅听众咧，同埋一啲好自负嘅老人咧，就系、是、你要讲啲嘢系佢中意听先至会继续听嘅，即系嗰啲人啊。如果唔系咧就。即係忽就而去啊！即係直頭係，你唔撚聽都唔啱聽嘅。即係話成日話得罪人咧，喂，我責任唔係要討好你嘅，大佬。我做節目責任唔係要討好你哋噶嘛，我只不過講出我自己信嘅嘢，我覺得啱嘅嘢啫嘛，分享嚟噶嘛。咁如果唔係咩叫九吹廿四啫？九吹廿四就有人 challenge 話，即係鳩噏，其實唔係鳩，九吹廿四即係話九同埋廿四雖然冇咩直接關係，成唔成得除到啊？成除唔到噶嘛？咁即係我就係咁噶啦，即係我覺得啲話題衍生其他嘅都係一個問題嚟噶嘛，都係值得討論。我主要討論一啲嘢啫嘛，就係咁解啫嘛。咁所以咧，如果大家覺得咧，即係要聽權威嘅，要聽真知灼見嘅，要聽一啲書本上嘅嘢嘅，咁唔該你聽下老蕭啊、鬱敏啊、身同感受啊、閪子美食家啊，同埋濕之蛙嗰類節目，即係啱你多啲嘅。 我聽美食家喎。 係啊，咪就係咯，嗰啲唔使用腦啊嘛，喂幾個人啊？你又唔係食肉，但係見人食肉幾個係開心。即係正如我又唔講粗口嘅，哇咁爛口嗰條友啊，幾個人喎咁樣，即係咁解啫。即係你將嗰個業咧就擺落人哋嗰度，你講得都好啲啊，唔使我講咁樣。 係啊， 即係一個專家嚟。 即係好多時就係會咁嘅情況咯，係啊，係啊，因為我唔做，咁但係你 啊，我唔係代表唔中意人哋做啊嘛，係咯，即係正如有啲好有名望、好有權威嘅人士咧，睇到鹹戲咧都係要探長介紹嘅， 係啊， 啊，即係自己唔會揾嘅，最衰都係探長咁樣。 咁唔係咁呢個係咩噶嘛？ 其實讚緊我，即係多謝探長，即係介紹我睇啲鹹嘢咁樣。咁但係佢唔會話自己揾噶嘛。介紹咗幾多？老實講，而家你打個 keyword， 你幾鹹藥就幾鹹咧，打啲 keyword 落去。我想肥婆有肥婆，我想瘦猛有瘦猛 ，skinny 有 skinny 噶嘛。咁所以咧，即係人就係咁得意喎。所以，喂咁啊，有啲離咗少少題，但係唔緊要啦。你聽得九七廿四，如果離題啦，如果唔係你又要聽老蕭啊，又叫你買隻鴨腎食啊，喂老蕭度啊，唔係老蕭上次食嗰啲咩啊？阿 Sarah。阿五叔买老萧食嗰啲咩好好食噶？ 我唔记得咗。 成日卖牛肉啊嘛，系嘛？ 唔系嗰个猪腩肉啊，系咪啊？ 唔知啊。 系啦，所以咧鼓励大家听下老萧啦，佢介绍啲嘢都几好食噶，我觉得。 有平送买。 系咯，有平送有剩喎，即系其实老萧咧想好似教协咁，我觉得佢，因为咧教协嘅成功咧 卖嘢 系啦，箍住晒嗰啲票啊，即系司徒华。佢共產黨走出嚟噶嘛？佢知道咧口腔期嘅中國人咧，無論你係教書咁高尚咧，都係口腔期嘅。我見到啲教書嗰啲咧，一茶餘飯後，哇！食咩好有研究噶嘛？咁所以你用個教協超市咧，可以箍住嗰啲人。嗰啲人 冇咁正 咯， 啲嘢 係咯， 仲有嘅而家，仲有我一樣又即係好似嗰個超級市場賣食嘢入 係啦，佢賣電器又有嘅，但係賣電器好失敗嘅，主要係賣食嘢。因为咧佢 或者间百货公司 系啦，佢自置物业噶嘛， 系 咁变咗咧，佢唔受啲租嗰啲波幅影响咧， 系 咁佢个 supplier 嚟到咧，佢赚一个 flat rate 咧，咁啲嘢系平过晒出边， 系 咁所以好正噶，可惜而家冇嗰张会员证，即系我都系口腔期嘅时候噶嘛，曾经 系我咯， 我费事话你啊。OK， 嗱，讲到佛教咧，有好多人有意见， 为灵狂香港人观成法师在加拿大国际佛教观音节好成功 ，Very 餐厅女王的人有被虐狂吗？SK 李冠成法师快将举办一个短期出家在温哥华的观音节，少数不明佢声调，为灵狂看到一些节目。佛教传到美国有好兴盛的发展，变成精英主义，比香港及大陆的佛教文化文明好多。Sharon 唔要观众做死忠粉丝，完全听晒你之前咁多集讲嘅嘢先好喺 live 节目度问你一个问题，否则俾你闹餐死。呢个人佢告都带得好家军咯。 刘 仁生，我收过印他内观有十几年啦，少少唔明点解佢生同后成疟病。尽快嘉宾可否分享下在家国嘅移民生活点滴、文化差异、身份认同， 有 啲请佛学讲修行、佛教不是。刘仁生呢期感冒好劲。修同唔系万能 ，Dave 依家啲所谓放生简直系杀生。Jack Music MB 邓模式，生同只能解决心血管疾病，不能抵挡伤风感冒。Very 请在西贡放生沙巴龙等，有游泳客被咬。Boylan 困佛陀当时不是食素的。化缘是别人吸什么便食什么的，揾喺 P 生同感受自经唔系专家，而系升级至全科医生。 咁嘅，咁啊要听啊真系。 本是给你们布施的机会。Sharon 探长有冇听过古道生同？系阿林依黎个博士讲嘅。 林依黎， 好似话自由系健康啲。按住四七， 咁啊梗系啦。 其实食斋烧鹅煮斋叉烧的是否当食斋呢？ 都当嘅，因为只系淀粉同埋化学剂啫，冇杀生嘅。斋烧啊，斋叉烧啊， 系啊， 但系食死你咁解啫， 食死你咯。其实佢个心唔斋，唔系嘅。其实睇你讲食斋，你都其实好多种啊。你有啲系为咗健康，有啲为咗宗教， 有啲为咗发咗个梦，你知唔知？ 有啲为咗好多唔同原因，有啲为咗吓冇钱咁咪食斋。 哦，为咗冇钱，唔系啊。其实而家增宽系最平嘅， 增宽最平。 你知食斋少嘢噶？喂，我上次你去加拿大，你介绍嗰间好食到不得了嘅。 嗰間唔好，嗰啲又唔同嘅。 幾多錢食？貴嘢嚟㗎嘛。 不過唔係你問我，我自己素食十幾年，冇十幾年啦，十年啦，十年啦。咁我發覺真係即係嗰個係你飲食上會簡單啲啦。咁同埋係我又唔使鋸塊扒整隻龍蝦整咁乜嘢。咁你瓜瓜菜菜啊、豆腐啊、豆啊咁嗰啲唔係好多錢嘅啫。 其實食齋咧。 啲咁嘅植物性嘅嘢， 唔係其實咧，我覺得咧，所謂齋口唔齋心啊，嗰個咧，嗱，我用我嘅解釋啊，即係我用 嗰啲咩齋雞髀嗰啲啊， 係咪？即係用我嘅解釋，點解虔誠啲嘅人會健康過一啲仲係流連喺口腔期嘅食素人咧？因為嗰啲食素人越食越唔健康，原因就係咧，佢嗰個食嘢個慾望就仲係好大，所以你冇可能食到咁多瓜瓜菜菜。而令到你可有個滿足感嘅，你一定要食好多澱粉，食到滿足為止，係啦。咁其實呢個同你對你食齋嚟冇用嘅，原因就係食齋唔係話要你唔殺生咁簡單咯，仲係要你解除咗你嗰個慾望啊嘛，即係你唔好咩都要慾望行先嘅，即係一個慾望增高咁樣唔掂噶嘛，你食齋都要慾望增高噶嘛，你食好多咁你都係破咗有個咩話貪嗔痴裏面嘅。贪系咪啊？ 贪 系啦，你都系贪噶嘛？系啦，你都系贪噶嘛？咁你食嚟做乜啫？你又唔会健康咗喎？最惨，即系我以前就系咁啦，越食越肥嘅。即系我已经唔系食全斋嘅，我净系唔食四脚爬爬嘅啫。咁但系越食越差个身体，原因就系我贪咯，我食糖我先开心咯。食完嗰啲所谓我食嘅斋，我仲要走去食个 cheese cake 咯。咁咪食咗肠胃坏晒啊，又饿啊，又放屁啊，又胃酸倒流啊，咁样好差嘅，我都系食紧斋嘅。咁即系我觉得，如果真系要，即系你系宗教嗰种朋友咧，我觉得你宁愿食少啲， 系 净系食瓜菜菜。佢个实际点解令到你健康啲咧？因为瓜菜菜食到你嘴口都歪埋，你咪自然食得好少嘢咯。你食得好少嘢就系健康噶啦。其实人边有使咁多嘢食噶？其实 唔需要食好多嘢。 你个肠你 食得太多嘢， 你氨基酸最尾变氨基酸，能够令到自己有维生嘅本能，就已经够噶啦。哇！你狂拍啲嘢，你为咗满足个脑嘅话咧，你咪戒唔到贪咯。 同埋 食咁多嘢，我覺得即係人食嘢太，不如話成個世界食嘢太多，變咗呢個又黐去另外一個問題，就係、是、嗰個環保問題，即係你變咗要剷好多地嚇，你養畜牧家禽好，種植物好， 就算你 好大影響。 你淨係食植物咧，你以為你對個地球好有好 friendly， 其實錯，你食得多都係 一樣有影響。 原因就係咧，你為咗保持啲植物唔受其他動物去傷害，你咪係殺咗啲動物。唔係你殺啫嘛，只不過係個農夫殺嘅啫。你用好多農藥啊，甚至乎用好多 trap 嚟夾死動物啊，走入嚟你度嗰啲白兔都死曬啊。你咪一樣係殺緊生，你一樣作緊業嘅啫。咁你唯一希望減低啲嘅，你其實就算你食齋，你都食少啲；就算你食肉，你都要食少啲。個份量少，你已經功德無量㗎啦。 即係你夠，其實夠唔夠㗎嘛？ 係咯，源頭減費啊嘛，其實 減費 係咯，你源頭你夠就夠，唔好 over 曬，唔好食多咗，你已經 OK 嘅咯喎。咁所以咧，嗰啲教條主義咧，又話呢樣又話嗰樣，又一定要守規矩啊！即係所謂我講嘅漢傳佛教，根本嚟管理個社會嘅啫嘛。即係俾一啲野心家，俾一個政治，即係騎劫咗嗰個宗教。其實西方嘅天主教都係一模一樣，就係利用咗個宗教嚟控制人類啫嘛。咁所以我好秒啦，秒到爆！哇，突然間咁香，你整咩食啊？係 咯，我都聞到。 我有俾貓啊！哦，我貪咗出嚟。 我闻到午餐肉味， 猫都系食呢啲嘢， 系啊，猫都食午餐， 即系都中意食啲假嘅香料啊，怀疑系。咁啲肉边有咁香噶？都有嘅，用好多肉先有咁香咯。咁但系其实我有一日我会试下猫粮嘅， 试下咩味？ 硬嘅猫粮我试过啦，冇味嘅，得啲肉味嘅啫。 但佢闻到，佢闻到佢个嗅觉，闻到 即系大家个嗅觉都唔同。 佢就靠嗰度影响佢嗰个， 冇错。 嗰个 系嗱，譬如头先讲头先嗰啲朋友咧。就有人话咩察觉印卡内观系咩噶？ 哦，嗰、那个叫做我谂呢位朋友讲应该系嗰个叫做Goenka， 即系嗰个系其实一个禅修一个禅修办法，其实系由佛教背景而演变出嚟嘅一套禅修方法。 meditation 嚟 嘅，系一个禅系可以咁讲 meditation。不过就算讲嗱讲开 meditation， 其实都系一个好笼统嘅字，好多唔同嘅形式。唔同嘅目的，咁但係如果譬如根據呢個個人卡或者 Goenka， 我諗佢所指係嗰個個人卡，個禅修都係想帶俾你頭先你講探長你講嗰啲減低自己嗰啲貪啊慾望，令帶俾自己快樂啊，即係等個人即係冇等個人個心開啲咯，都係啲好嘅嘢嚟㗎。 即係唔怪得之有睇上佬咧話我你過咗40歲你發達㗎啦，好富裕啊你。我發覺唔係錢啊，成日都唔夠錢使嘅。咁但我嘅富裕在咧，我慳翻好多學嗰啲嘢嘅錢。即係其實好多嘢我自己都諗得到，悟到呢樣道理出嚟。咁但我識啲鬼婆鬼佬咧，哇嘥好 Q 多錢啊！又要去美國啊，又要去邊度跟啲師傅啊，又要買機票啊，買機票好唔環保噶嘛？你知嗰啲飛機排出嚟嘅 肥都有啊， 不停咁周圍去啊咁樣。即係發覺我慳翻呢啲錢慳唔少啊，真係。 你頭先你講過，我覺得有個情況好得意嘅，譬如西人啦，尤其是西岸嗰啲，有啲好中意崇尚自然好啊 ，New Age 啊，健康啦。但係有時咧，有啲比較平衡啲，但係有時你睇到有啲咧，淨係變咗一個 industry， 佢令到嗰啲人會好坑噏，譬如話食素或者食咩嘢唔同嘅 diet， 我一定要咁。有一次排佢參加一個活動，咁嗰個有個人排我隔篱，即系佢自己喺度烦恼紧，即系佢自己要安排食嘢。死啦！我呢餐冇蛋白质，即系已经睇到佢已经掹晒，佢已经即系掹晒咁，又同佢个女喺度 其实你 炒晒嘢。 其实你对个身体一个伤害嚟， 即系掹啊嘛，掹。 其实我同阿监仔都系咁嘅，即系佢好小心就计晒，即系阿 Sarah 佢计晒嗰啲几多卡啊剩啊，我唔担心呢啲嘅。 我意思就係有即係你話長期你唔平衡梗唔得啦， 你自己 一餐半餐有乜所謂嘅？ 你自己就住嘅啫嘛， 你自己就住啫嘛，唔食都冇所謂。 同埋你聽多啲自己嘅身體嗰個反應啦，即係你好明顯反應到。我前個禮拜執屋打爛玻璃樽，割到隻手啦，哇！啲飛曬出嚟，但係咧我瞓醒覺咧 已經 係焦都唔結嘅。招都唔結，仲要埋曬口啊！即係我諗住亂針㗎喇，嗰個傷口大到。 定係咩啊？你流血流到好犀利，瞓咗幾日咁樣，跟住埋曬口咁樣。 唔係，咁嗰係好 fit 嘅，即係我身體係冇多餘嘅碳水化 需要嘅嘢 嘅血糖。咁但係呢，我因為呢排成日出街食呢，我破曬糖啊，即係食多咗好多糖。 我俾阿媽搲到都腫啊，好明顯嘅呢樣真係。 嗯嗯，有冇咁多發炎嗰啲嘅？ 係啊，又多翻嘅。即係早排，因為我戒唔到口咧。咁、 哦、 但係我覺得你生活得好舒服嘅，即係你個 mood 度，你唔好即係約制住自己，唔好咁過分。譬如你食個沙律，無端端有個蜜桃嘅，咁你拍咗落口，你覺得好彈嘅，哇！啲蜜桃真係好味啊！即係你嗰個 咩蜜桃啊？即係 水蜜桃，即係你當你好耐冇食糖咧、哦，無端端意外地拍咗一粒， 你覺得好好， 覺得好味，咁我嗰下就嘆咗噶啦。但係嗰度好少啫嘛，一個 gram 都冇。 少少唔怕啦，係咪㗎？ 即係唔係你用得走咪得咯？即係其實個道理就係你用翻走啲嘢咧，佢喺你身體度消失咗就 OK 嘅。 因為平時嘅單又太多啊。 係啦，多到咧你能夠你，因為咧其實碳水咧即係澱粉係好麻煩嘅。即係嗰啲葡萄糖咧，你一個黏膜就已經吸收到嘅，咁就已經干擾咗你。就我哋而家呢個 大上大落， 係啦。咁但係我即係冇辦法啦，出街食得太多，又多應酬。咁、 嗯、 即係你平時你咪自己就咯，食咗就唔使因為咁樣好唔開心咯。咁、 嗯、 我即係我抱住呢個態度咧 ，so far 都 OK 嘅。即係甚至乎咧，阿陳武識話keto diet 唔係萬能㗎，對病菌冇用㗎咁樣。但係我就唔十分認同嘅，即係你。个身体强咗咧，抵抗力强咗，点都会好啲嘅。同埋个炎症少啲咧，即系对你持续落去个病咧，即系一样会舐嘢嘅。我舐过一日，我都中咗流感嘅有一日。 嗯。 但我狂瞓咗廿个钟头咧，第二朝咩事都冇。原因就系我哋发炎，即系能够俾佢你身体发烂嘅机会少啲。咁、那个病起上嚟冇咁辛苦嘅。咁所以咧，即系希望，即系我啲纯粹系分享啦，即系呢个唔系。高深嘅科學嚟嘅，係純粹我個第一身體驗咯。 我覺得呢條先係試過你自己得唔得，你自己知啊。或者你得，或者佢唔得，咁 兩個體質都唔同噶嘛。或者個心情成日都好差嘅時候，咁你抵抗力差咗，咁係咪關你單日有關呢？可能又未必有關嘅喎，佢同啲心情有關。嗱，佢頭先嗰個人話，佢話自由嘅人嘅身體好啲，咁當然啦，呢、這個唔使你講都知啦，係嘛？即係你作為一個自由人。你所有嘅内分泌啊，你嘅作息啊，你嘅情绪都好啲嘅时候，你嘅身体点会唔好过一个又要俾人捽数啊，又要未瞓醒又要翻工啊，屙屎都冇时间屙嘅人，你实系好啲啦。即系我就系觉得我悭钱原因咧，就系呢啲嘢你用常理你都谂得通，就唔使一个医生或者唔使一个高人或者一个有权威嘅人讲你先至信咯。我觉得香港最大嘅问题咧，就系好多人好忙。就一定要聽嗰啲人講先信，所以老蕭咪咁多人聽咯，因為講得好似啊嘛，佢實在，佢唔識佢都講到好似噶嘛，即係呢啲我真係好羨慕，我學都學唔到。 Nana， 哦 ，Nana， 係咯，我又要招呼下別人先。 Sharon 齋後八齋信 ，Jack 乜食 ？M B 鄧無色，老蕭最近 sell 處女行牛， 哇！咁殘忍， 做咩美食家又係得啖少？佢教人點飲奶茶，話要一啖飲曬先係識飲，真係吹得就吹。我中意分幾啖飲，就係唔識飲奶茶，黐那線。 咁你唔使理佢識唔識嘅。 正價值貨位置變了。Office 執好了， 好 靚靚框女王 好耐冇嚟啊！你梗係 主要是作全，但好似是權威一樣。但是就是不是呢？既食食齋好貴的，出街食的話 ，Very Chan 食素真是脾氣好啲。Rose 壞探長留人新南傳出家人過午不食，莫直蝦俾人不食保平安。我要真普選，我要真普選。爱灵矿三正玉行方便而已，不为我杀，不见杀，不闻杀。Very Chan 达赖讲过，他过午不食，只饮无渣的饮料。Elden Cool 斋菜很难煮，要好味就要有多味精，而且好贵。阿石王同叶矿所讲好多嘢都俾人当做 industry， 所以我唔想听只 Gatoo 嚟卖产品。嘅节目唔通发明 Gatoo diet 个人又有饮咩红茶菌呢？ 哦， 咩红茶？ 饮红茶菌？ 咩叫红茶 菌？嗱，又有朋友话俾我听咧，嘅红茶菌咧，我第一 嗰啲 kombucha 嗰啲啊， 哦，饮嗰啲茶 系，嗱、哦，我第一次见红茶菌咧，就系、是、我读紧小学，我跟我家姐去探佢个同学，佢阿妈咧就整咗樽咧，好似异形咁嘅，即系成樽黑色嘅嘢，好似啫喱咁嘅，好恐怖。咁佢同我就红茶菌，即系自己呕嘅。 哦， 咁咧嗰啲咧，即系嗱，佢嗰个妈咪梗系前卫啦，咁早已经即系识得用呢啲红茶菌嚟补身咁样，即系令到自己抵抗力好啲嘅，应该就 我估系，唔知我有冇讲错咧。咁咧，于是乎咧，就系嗰啲 hippies 嘅年代已经有噶啦。呢啲即系七十年代啲人崇尚健康，比较 new age 嘅。咁以我所知咧，近呢廿年不嬲都有人系信赖呢啲咁嘅另类嘅医疗嘅。咁佢哋系开心 share 嘅红茶菌呢样嘢，即系话咧，譬如而家以前冇 forum 啦，以前就靠，譬如我识你，喂你试下，咁我俾个种你自己喺屋企沤啦。即係俾我種，即係好似麵包嗰個酵母咁嘅 ，yeast 咁嘅。咁紅茶菌亦都係一啲菌嚟嘅。咁你自己又可以 develop 到，又成間都係又變曬異形咁樣生，即係生長一啲新嘅菌出嚟。咁咧喺呢個圈子裏面咧，人人都係咧開心 share 嘅、嗯，即係免即係無常地咧分享嘅啫。咁但係唔知點解去到而家咧，我唔知係咪而家潮流啊？咁就有人咧係賣嗰啲菌俾人嘅。即係其實嗰啲係唔值錢㗎嘛、嗯、即係天生天養自然產生㗎嘛嗰啲。咁所以呢就可能有人會 challenge 佢嗰個人嗰、那個專家嘅呢樣嘢啦。咁呢度有人對嗰個節目好多好多意見呢我都唔方便講因為我冇聽過。咁呢即係總之呢即係如果想了解更加多又想崇尚權威嘅呢就一定要聽身同感受嘅。咁、嗯、我呢就只會講我自己嘅見證嘅啫。即係講見證好似講耶穌咁，即係我會講我自己嘅實例啊、實證啊，我感受俾大家聽嘅。咁咧就頭先有人就話，即係講佛教裡面嗰啲三淨慾啊咁，我哋完全我冇讀過呢啲書嘅。但係我即係都係咁講啦，我唔使讀我都知嘅有啲嘢。即係你肯抽離下少少，唔好擺自己嘅自尊咁前，同埋唔好當自己係自己。吞后一千步咁样，你望翻自己究竟一个咩人咧？你用你嘅良心去 judge 出样嘢咧，你就知道咩叫啱，咩叫唔啱嘅。即系我认为系咁嘅。咁所以呢个亦都系我读写困难同埋我懒读书嘅一个藉口，去了解多啲个宇宙嘅方法嚟嘅。 嗯， 咁样咯。咁另外咧就有人话过午不食，饮冇斋嘅饮料。 咩冇渣嘅飲？ 冇渣嘅飲料， 冇渣嘅飲料， 即係奶茶唔得咧，有茶有茶渣。 哦，即係話晏晝之後就唔食飯，就可以飲一啲嘢。 佢話達賴就係咁樣做嘅，咁、嗯、其實個身體都好啲啦，當然，因為你過午不食咧，你啊， 至到瞓個身體有啲休息。 至到瞓覺之前，你個腸胃清曬，瞓覺時咪好好瞓咯，咪可以。fully charge 你個身體， 你成日塞啲嘢落個計度， 係因為個計不停有工作噶嘛。當你瞓嘅時候，你仲要休，仲要做嘢嘅時候，咁你其他嘅五臟六腑咪得唔到休息咯。咁、 嗯、 講我識講，但我唔會咁做，因為我嘅工作嘅關係啦，時間我成日通宵咧，有時你習慣咗要食嘢，當然我可以戒嘅，但我暫時戒唔到。咁咧，仲有嗰、那個佢話喺支美食家得啖笑，咁得啖笑咪好咯，即係有啲人聽我個節目得啖笑嘅 value 都冇啊嘛，所以而家真係好少人聽。睇下話時話，睇下而家有幾多人聽先。而家我喺157都唔係好少喎，即係平均少啦，都叫做唔係特別少啦。咁仲有人頭先我見到有人話咧，唔知點解有個人成日都推廣 keto diet 就成日都病。 嗯 咁佢推廣唔係話自己都要啊嘛，佢冇話自己係 佢冇話自己食啊， 咪咯。咁甚至乎有個朋友喺街撞到，又話俾我聽咧，見到佢食河粉咁樣，即係嗰個專家咧。 哦， 咁佢話自己 係專家啫，或者佢想試下 個病狀係點？ 係點咯？或者佢咪食啲河粉去試下？ 我都同大家分享過㗎，因為我 keto 咗一個月都冇咧，我去日本旅行，諗住咧去放下假啦，梗係食啦，壽司唔都唔食咩？日本啲米咁靚咁樣。咁我食咗之後咧，哇！辛苦到咧，嗱呢啲真係身同感受、 嗯， 辛苦到啊，成面起曬腫一嚿嚿啊，嗰啲叫keto flu 啦、啊，即係個著病狀啦、啊。咁咧同埋就冇曬力啊，即係腳軟嘅、啊、直頭係，同埋咧上樓梯喘氣，飆汗飆到好嚴重。咁、嗯、咧自從嗰個之後咧，我發覺都係唔好滯嘅，即係你唔好成日都將個身體亂咁玩咯、啊 嗯， 即係唔好得閒就食啊，得閒就唔食，即係盡量我變咗一種生活態度。即係覺得你唔食白粉同埋食白粉都係兩種人嚟噶嘛，即係咁解啫嘛。 即係我都同意，即係咁樣其實係等個身體會習慣一個模式，等佢可以即係可以即係比較可以順暢啲去運作。譬如話，雖然我食 同埋你感受最好嘛，要去到 你係啦，當然你個平衡或者你一個。即係你自己會適應，慢慢一個適應期，你先再睇到， 係啦。 同埋講得佢其實就係轉嚟轉去，變咗係會有問題，適應唔到。 我而家見到呢度都有啲朋友咧，就即係聽完我講之後，自己又試下咧，即係我好有滿足感㗎。其實見到有人咧，即係戰友啊，所謂 但譬如有啲有个我成日都次次都讲佢啊，咁我今次唔讲佢名，因为都有啲压力啊。咁咧佢就系200几磅嘅肥仔嚟，咁试咗好多方法，嘥好多钱咗做健身啊，俾人减肥啊，都系得5磅嘅成绩，同埋只脚又伤， 咁少， 只脚又伤晒，因为你个体重咁劲，仲要运剧烈运动咧，咁后来。相对 keto diet 付出比较少嘅，咁我而家减咗50磅， 系 好开心，我见到佢都好开心，即系对我嚟讲，我减咗30几磅，我都系第二人生啦，简直系，咁所以我都已经觉得已经足够啦，即系使乜食咁多嘢啫咁样，咁所以我见到而家有啲人咧都跟机咧咁样，即系跟车咧，咁我觉得非常开心， 试下 啦，系啊，冇错，咁呢样嘢好荒谬嘅，对某啲人，即系佢个主观性好强嗰啲咧，佢即系嗰一个。哇！咁多人系咁，几百年系咁，都冇人咁样做嘅。咁你咁样做，即系我试下咯，又唔会死嘅。嗱，我又记得啦，又要回应翻一位 YouTube 嘅朋友咧，又系 challenge 我咧，就系话我要睇翻先。其实唔紧要啦，你唔好理佢咪得咯。但系我又要回答翻佢嘅，因为某程度咧，佢系误解咗嘅。难得佢啱啱弹出嚟。咁咧，佢就话因为好注重互动噶嘛。哦，有人话咧，就因为我讲紧古代嘅人咧，即系未有文明之前咧，人未识得种米之前咧，啲生果未去到咁甜嘅，以前啲生果酸噶嘛。咁啲人咧，即系冇呢啲嘢食嘅时候咧，一样生到仔，一样生产到，但系喺佢嘅身体里面咧，即系啲古尸啊。啲有啲俾冷冻期雪死雪冻咗嗰啲死尸，个身体系冇血管病同埋冇肠胃病嘅，癌症都冇嘅。 系 点解咧？咁我当然认为咁样系健康嘅身体啦。咁佢系 challenge。以前啲人好短命嘅，而家边人而家啲人咁长命啦？咁讲。咁我认同。但系短命嘅原因就系以前根本食物就唔够，同埋卫生环境又差。咁佢要得佢要嘅 challenge 同埋今时今日嘅社会系两种唔同嘅 challenge 嚟嘅，对个身体。 系。 咁以前个老豆同仔都争食噶嘛，未有文明之前，因为你少咗只牙，你跌断只脚，你都足以饿死。 挂得噶啦， 因为你搵唔到嘢食啊，已经个仔唔会因为咁样分啲嘢俾你食噶，即系未有文明之前。咁所以啲人咪短命咯， 或者人哋嘅入飛禽走獸嚟，或者又你嘅仇家嚟，你走唔到，你未死， 咪死咯，同埋以前嗰啲， 即係好多原因影響 嘅。係啦，咁所以以前啲人嘅短命咧係有理由嘅，因為以前同今日唔同嘛。但今日我哋唔食呢啲嘢而得到嘅好處咧，係絕對係以前冇嘅，因為而家有基因改造食物啦，食物同埋你嘅租金之間個比例係好大相距，即係變相咧你揾嘅錢咧。你對於你賺錢嚟買食物嘅壓力係細咗嘅，咁我就算我而家我每日淨係翻屋企食一塊牛扒，同埋你之前你要食好多其他唔同嘅嘢，個價錢可能貴些少，但係當然食澱粉係比較平啲啦。咁但係你可以唔食咁多噶嘛，你用個數量嚟平衡翻你嘅支出。咁我覺得喺你付出爭得唔係太遠嘅時候，而你獲得更加多嘅健康嘅時候，我覺得條數係抵咗。咁有乜問題呢？咁所以嗰位朋友呢就誤解咗，同埋今時今日嘅人長命，我想借問下你嘅長輩嘅 quality 係點樣先？你咪成日去輪呢個街政嘅時候俾70粒藥你食囉，我老母都食30粒藥嘅，要每日喂，但係 quality 唔好嘛，你食錯一粒藥，食少一次藥，食多咗 double 藥，你又有排受啦，同埋入到醫院一改藥，你個人就痴呆咗啦，又唔開心啦，即系我觉得呢个系 quality 嘅问题，即系我觉得我嘅经验，我而家 keto 咗9个月咧，我都问过一啲识得心理学嘅朋友，我究竟个高潮几时过咧？我一路保持住好开心， 咩高潮？ 我开心嘅高潮咯， 即对于带俾你嘅一啲好，即系嗰啲好嘅影响， 系啊， 带俾你嘅 个身体 高潮。 原因就系、是、以前我成日都痛嘅，感冒前又痛，食完黄金虾戒到个嘴。第日實腫嘅，雖然我好中意食，因為嗰啲蝦殼啲瀨尿蝦吉到個嘴腫曬啊，同埋我以前我吹水吹成晚咧，尤其是一啲公共地方咧，我第日係會病嘅，原因就係嗰啲空氣又差啦， 吸 二來嗰個喉嚨嗌到，因為把聲好個 level 好低嘅，咁我要嗌盡喉嚨我先人哋聽到我講嘢，尤其是有時好豪邁嘅時候咧，即係講大咗嘅時候咧，我第日一定喉嚨痛。 因為喉嚨痛的併發症呢就一定是感冒啊、傷風啊或者發燒。 嗯。 即是以前阿監製都招呼我不少次嘅，我次即是成日都被他鬧，好心你吹不到水你不要吹那麼多啦。但我而家我哋九個月是完全生活冇改變，但是我呢啲病係冇曬嘅，真係發炎係極少嘅，簡直係。 咁你呢、這個咪成功？你即係你自己貨你嘅情況，你成功啊嘛？ 咁咪就係話咯， 要試咯，就 係、是。係咯，即係咪就係話我 有啲唔得，咁你唔得，咁冇辦法。 我就唔得，咪慢慢研究點解唔得咯。咁咩都係試啫。咁即係我即係透過道聽途說，再加埋喺 YouTube， 再加埋喺某啲化學。即係有啲人專係講化學嘅一啲 groups 啊，即係講一啲關於生酮對你嘅身體嘅改變啊嘅分別嘅前後，或者甚至乎有啲健身教練，甚至我表哥咧大我八年，佢練到自己李小龍咁嘅身體， 嗯， 哇！我真係我冇藉口，我做唔到啊，嗯。雖然我到而家未做到，因為我每日同佢唔同嘅就係、是、有四個鐘頭做運動，但我就冇呢啲時間啫，咁，所以就係我就覺得改變比較大啲咯。咁我覺得淨係講呢份嘢呢我係做唔到一個節目嘅。兼夾我呢、這個今日呢個 partner 呢佢就係食素嘅，即係大家個 diet 好唔同，即係大家的經驗 都。咦，我頭先有冇講我食素嘅原因嗰啲 冇。冇講冇講，我讀埋呢、這個你可以講呢、這個、哦、開始。咦，我又見到啊、哦、我讀漏咗呢度。嗱，同意阿波講啦。 講咩我先。 关于他同意阿波讲关于因为而家好多嘢都 industry 啊变咗嗰个害处啦。 嗯。我觉得譬如啲嘢变咗 industry， 其实係一个炒作，其实反而我觉得喺西方社会都好得意嘅，啲人某程度上係一个我哋所英文所指嘅 first world problem， 我唔知道中文系乜嘢。 我未听过。 即意思即係话你一个advance 一个成熟嘅社会，嗰啲人反而係会出一啲问题，譬如一佢会譬如话过度注意健康，过度注意飲食，譬如话突然间有啲人 即过度左都有嘅左交 又有，譬如话飲食，譬如话飲食做运动，咁譬如我突然间佢一个风潮嚟， 佢嗰阵时 aerobic 嘅 做瑜伽， 有啲人拉筋拉到飞起嘅咁样， 系啦，咁就觉得好似嗰样嘢系能够带俾你好似包生仔乜都得，或者出咗个新产品 神化咗咯， 将佢又神化咗，咁变咗嘘一声咁啊出现，咁啊一出现，跟住过咗个风潮又冇，咁啊变咗造就咗一个商机出嚟啊。 成个工业嚟噶啦，譬如讲紧嗰阵时瑜伽好好嘅，即系讲十几年前咧。 不过而家即系瑜伽系一个好好啊，即系要讲清楚先。 即系问题就系咧，问题就系咧，当啲名人效应，譬如阿 Sting， 系 佢话做咗瑜伽之后咧，性能力好强咁样，哇！即刻啲人 咁咪一涌去咯。 咁咪麦当娜，咁啊哇，成四十几五十岁人都咁 fit 嘅，因为瑜伽就令到佢身体改变咗嘅。 嗱，我头先讲游水。嗰、那個美國嗰個 Michael Phelps，Michael Phelps 拔罐一拔罐咁樣一即刻有好多人去拔。 咁其實係另外一種咧 ，first world 嘅愚昧嚟嘅呢個係，即係嗰啲人就係信咗名牌，信咗呢個權威，即係表面上嗰啲人身光頸靚，學識好高，但係都離唔開人嘅愚昧咯。 嗯， 就係、是、冇自己去經驗過，而去信咗啲自己中意嘅人，或者中意嘅一啲偶像，或者人人都講嘅時候，擺脱唔到嗰個話題性嘅嗰種輿論壓力啊。咁我覺得呢樣就係另外一種愚昧，所以咧同讀書冇得關嘅，你愚唔愚昧，即係睇你自己做人嘅態度係有關嘅嘛。係， 跟住讀到邊度啊？ 我而家繼續啦。 揾 I P， 尋日親隻手掌少少，起身我接之親，完全唔痛。 哦。 Pat put on high 探長，好耐冇睇直播入嚟，四個 high 先又要開工，明天聽 翻。好啊，聽翻啦咁。 留人生南傳佛學經常咁講，正法邀請你來親身體驗。生同一樣啦，愛靈狂近代哲人 Krishnamurti 說，一個明智嘅人其中一件重要的事是相信身體的聰明。 我 喺 P 上星期聽完你節目，決定 Keto， 我係差不多日日頭痛，好神奇 Keto 咗之後未頭痛過。正 Very Chan 紅茶菌是否等於益生菌 ？Max 兩探長監製嘉賓好 ，Jack Musick MB。鄧無色 Full IP， 因為 Keto Diet 改善了你高血壓， 係啊，冇錯， 港幣10元 ，Thank you。 粉底 Pino Max 两港币九十元，吴远林吴游圈 Henry 零一二八七二，我都刚刚开始生酮咗几日，最大问题系唔知咩生果先可以食。A stranger in Canada, hello. Can you cash deposit check from Canadian banks? Oil in 矿道加辟谷，即系 keto。古代人可能实证知道不食碳水化合物有益，现今科学证明了他们是 对。Oh, yeah. Sharon, the stranger on in Canada, long time no see. Hello. You are in 九六二十四。 哦，咦，呢个双。哦 ，OK， 有个咩啊？Stranger in Canada. Can you cash deposit check from Canadian banks? 边句啊？ 系咪你朋友嚟噶 ？Stranger in Canada， 但你唔会知嘅，因为 YouTube 个名唔同噶嘛。能唔能够啊，监制 ？Deposit check 系啊。 我都唔知喎、 啊。哎呀，真系唔知道。咁我有 PayPal 嘅，如果你有兴趣嘅话，嗱，我已经好耐冇出过呢个画面噶啦。即系假若咧有朋友真系想sponsor 我嘅节目咧，就可以透过几个途径嘅。嗱，我有人问我先讲嘅，因为费事。 你冇加拿大户口系唔得。 系啊，嗱，其实我哋有个 PayPal 嘅 account 嘅，就喺画面嘅啫。咁咧就大家可以透过呢个咧嚟继续 sponsor 我嘅节目啦，九七廿四啦。咁呢就点解有人发觉呢，我呢边阿 Polly 凯呢平时就係啲 real time 嘅留言嚟嘅，就会 print 埋上个画面嘅。但点解而家唔需要呢，一来有嘉宾喺度唔会遮住个面啦，二来呢而家嘅 YouTube 呢佢改咗版，就有个real time check 呢，就睇 playback 嘅时候呢都 based on 嗰个时间出返个 check 嘅。咁大家留意一下啦，咁、所以呢嗰、个 check 呢个 chat box 呢以后就唔会出㗎啦。咁我就會出晒成個畫面嘅，咁就交代返啫。咁今日唔知點解呢有嘉賓嚟呢，就好多人 sponsor 喎，即係多謝再多謝啦。咁回應返頭先啦，一陣間先講阿 Paul 點解會食素啊。咁呢就我聽到有人聽完唔知係咪聽完我就開始 keto 啊。我好高興見到有個人呢，本來成日頭痛就變咗唔頭痛喎，可能同血壓有關，因為血壓高會頭痛嘅。咁二來我就覺得奇怪啦，我 keto 嘅时候呢，我辛苦到呢死去活来。因为我之前呢系一个血糖嘅高需求嘅人嚟嘅。即系我要好高血糖先生活到嘅。我血糖低呢我会晕啦，同埋会口干啦，会暴躁啦，同埋会手脚无力嘅，好多问题嘅。所以呢我要代住糖出街呢，一有嗰个现状要拍粒糖落去先。 咁变咗食好多囉，变咗就 变咗食好多啦。咁你需求越大嘅时候呢，当你冇咗佢嘅时候呢，哇，辛苦到啊！我真系要入医院嘅，要辛苦到。 变咗咁样啦。 系啦， 恶性循环。 系啦，咁咧，但系后来忍咗几日之后咧，我唔知嗰位朋友佢一个礼拜就成功咗咯，真系恭喜你啊！我要差唔多十日咯，即系彻底。 即系逐渐逐渐咁样。 系啦，你要挨咯，即系好似你地震俾人拥喺个地下度，你又出唔到嚟，又唔食到糖，你点算咧？喺里面好焦虑咯。咁我就係经过十日係咁样。 我知点解嗰个人唔头痛啊，可能有一啲 gluten 嘅敏感啊，或者有啲唔知啲咩豆啊嗰类嘢嘅敏感，佢唔戒咗呢啲，佢咪可能。 係啊，咁啊，所以恭喜你啊，分业啊就係。咁呢就係答埋呢位先。Henry 咧就问咧咩生果可以食啊？监制， 牛油果 必食啊，食好多都得，因为咧多数嘅成分都系油同埋纤维嘅啫。咁咧， 同埋你可以食少量嘅 blueberries 啊，或者一粒半粒士多啤梨。 嗱，食士多啤梨有个经验同大家分享嘅，即系如果你食得少嘅话，你买啲好贵嗰啲咯，即系贵到日本出嗰啲咧。即係你驚輻射唔好買嗰啲啦。點解咁講呢，即係唔係叫你大花 筒。我食日本啊，日本太甜啦。 唔係，即係我意思係你聽埋我講先啦。你係呢貴到呢，你一粒搭成一個字，即係慢慢啲咁多啲咁多食呢，慢慢去細味佢嘅好味嘅地方呢，咁食一粒就夠㗎啦。即係當你嗰粒嘢好貴嘅時候呢，珍而重之，即係你唔好當啲食物係 cheap 嘢呢，你就好即係充滿感恩咁樣食一粒strawberry 呢，你就夠㗎啦，已經好開心㗎啦。即係如果你好想食呢個生果嘅話，咁其他生果梗係唔好食啦，例如蘋果已經好多糖啦，蜜瓜好嚴重嘅糖啦，火龍果我認為係可以食少量嘅，食兩片都 OK 嘅我認為。即係總之呢，我即係有數計嘅都。 咁你一日里面咧就唔好食超过30 gram 嘅糖或者碳水化合物就已经可以噶啦。咁30 gram 有几多咧？咁你系欢迎参阅下每件盒，即系嗰啲喺超级市场买嗰啲嘢食嗰个标签咧，你又见到每100 gram 有几多 gram 嘅 carb， 即系嘅碳水化合物。甚至乎咧，即系你自己用个 common sense， 你觉得嗰样嘢甜或者好粉嘅，或者充满淀粉嘅满足嘅，咁嗰啲就最好唔好食啦。咁就已经成功噶啦。OK， 咁之后仲系啦，咁讲阿坡点解会开始素食啊？当时几多年啊？10年啊？你话系咪？ 系啦，十松啲咁咯。 系，你系咪发咗个梦只牛狗翻嚟嗰啲啊？ 所以就唔食佢哋。 系啦，我识个 friend 系咁噶。 冇啊，即系中意动物咁咪唔食咯。 哦 ，OK， 冇乜特别原因。 系 即系唔系宗教嘅，又唔系健康，又唔系咩啊？系咯。 咁后来你宗教咗喎？有冇啊？即系研究一下咁样。 我会即系我好似或者好似似你咁，我会研究，但我唔系即系我唔系一个教徒。 哦，即系你唔当咩教，当系学问咁样系咪？即系我就系咁啦，我唔够胆话你都系。 即系我又系咯，即系我会当一个自己一个学习，即系你自己一个学习，即系希望即系得到自己学到一啲嘢，或者减低自己嘅啲烦恼啊咁样。咁如果咁样帮到你，咁我觉得即系我觉得佢帮到我，咁我继续去即系去 即系 去探索， 有少少功能上嘅满足嘅，即系功能上嘅理由能够满足到自己，帮到自己系咪？ 系即系变咗可以认识另外一个世界。 其实你咁样讲功能上，我觉得你。唔应该咁谂嘅，因为你冇慈悲，你做唔到呢样嘢。 嗯， 因为你为其他动物着想嘛，你谂下人哋嘅生命啊嘛。 嗯， 咁所以唔使专登揾个理由嘅。我发觉好多香港人咧，明明系好友善同埋好爱心嘅，但系成日都谂个理由咧，话俾人听咧，即系唔好咁难为情。 嗯， 因为我以前都系咁嘅。 咩嘢唔好咁难？ 即系话咧，明明你好有爱心。你好为他好利他嘅嗰样嘢，咁你又讲成系一个理由，点解咁？点解咁嘅？即系会自己会冇咁难为情咯。但系我觉得唔怕直讲嘅，即系你唔系扮嘢咪得咯。最紧要自己个心即系出心咪得咯。我觉得。咁但系最惨咧就系俾好多人利用咗呢啲咁嘅慈悲心咧，即系满口都系嗰啲咧。但系其实佢嘅心唔系嘅，即系我识好多呢啲人啊，近年识得特别多，即系满口慈悲为怀，但系哇，你即系。佢从第啲生活上嘅 细节啦， 嘅细节你系见到，哇呢条系扑街嚟嘅，你可以话系扑街中嘅扑街，但系满口人哋道德，哇又话嗰啲深山嘅病童啊，又话深山嘅人要读书啊，又话要着鞋啊咁嗰啲咧，喂，即系好多呢啲人噶，发觉真系，即系以前我圈子比较细啲嘅时候咧，就冇乜见到嘅，但系近年咧第一身见到呢啲好多呢啲所谓朋友咧。即系我秒对爆， 即系讲系啦，口又讲一样嘅，即系啦，你行为系最诚实嘅，真系。 同埋有好多人咧，成日话做义工咧，即系佢想俾人觉得佢无非都系充满光环嘅， 自己带光环。 系啦，咁我相信好多人真系出自善心同慈悲嘅，但亦都好多唔系咯。 我觉得呢个咧，有时咧做呢啲，有时变咗就好似。如果你处理得佢唔小心，你觉有成，你自己有成功感，有虚荣感，即系变咗就药就变咗糖衣毒药噶，即系会佢慢慢会带咗去你另外一个嘅，你自己如果处理得唔好啊， 同埋你亦都要你做呢样嘢嘅背后唔系净系帮人啊，你系唔好要嗱，要令到你信你嗰啲人睇错咗你啊，唔系即系你影响咗睇。点讲咧？即系组织啊，即系你唔好因为你得到一个光环之后咧。而你因为你做一样好嘢嘅时候，而你个行为做埋啲衰嘢嘅时候咧，人哋会影响埋真系有心做好嘢嗰啲人嘅，会，即系我而家听到好多人话，一讲到佛教，因为嗰啲仆街和尚又着名牌底衫裤，又去夏威夷博嘢咁样嗰啲，喂，唔系个个都系咁噶嘛，咁我觉得所以咧，你要俾人知道你做呢啲善事嘅时候，你首先谂下你唔好行差踏错咯，真系，又或者你又好想做嘅，你又控制唔到自己行差踏错。咁你做咗唔好讲俾人听咯，即系我觉得系咁样，即系唯一两个解决方法就系令到个世界唔会更加差咯。即系唔知啊，我都系咁谂啦。总之，咁你嗰个理由咧，亦都系我当时食素嘅理由。我睇咗一套 documentary 叫 Home 啊，你有冇睇过？ 啊有， 我睇完嗰套咧呆咗。 好睇嗰套， 好好睇， 拍都好睇， 拍得好咧，同埋佢个手法咧真系 hit 中我，一嘢就 KO 咗我嗰、那个。那個同理心出現了、就是他那個拍攝手法，當然職業病啦，我已經留意到 冇個 shot 係擺喺腳架度拍嘅，全部都係 aerial shot 嚟嘅，即係全部都係喺啲好高嘅位影。係 咯，咁樣照咁樣。 係啦，由衛星影落地球，至到直升機、氣球同埋一啲航拍機咁樣都有嘅，甚至乎有啲可能攞個氣球嚟飛到好低，嚇到啲鹿周圍走嗰啲 shot 嘅，成個 shot 咧都係一個高觀嘅角度啦。咁嗰個角度咧就係、是、所有嘢咧，佢冇煽情喺裡面，全部 好似冇乜嘢旁白。 不過有好多旁白嘅，佢但係全部係一啲數據。嗰啲數據咧係關於巴布亞新幾內亞， 係咩死咗幾多 人口 咩點嗰啲？ 係28万。 嗯， 中咩樹林嘅面積幾多？1998年剩翻幾多？ 係 棕榈樹生長嘅次數嘅頻密咗好多，取代咗當地嘅樹林，同埋動物有咩動物有幾多 percent？ 到到2008年就剩翻幾多？原來火燒森林就為咗棕榈油。 棕榈油咯，而棕榈油我哋而家普遍好普遍，我哋所有嘢都有 喺你洗頭水、化妝品，全部拎曬出嚟，全部都係鐵一般嘅事實或者一啲數據，而令到你覺得哇，原來咁撲街嘅。以下嘅產品我都成日用嘅喎。咁跟住去到美國牧場，呢、這個牧場每年生產240万頭牲畜，而佢嘅二氧化碳佢生產咗幾多？等於幾多架 SUV？ 等於超過譬如你200万隻牛，佢嘅生產嘅二氧化碳就等於2000架 SUV 每日行24个小时。即係類似啲數據啦，唔 exactly 啊，頭先亂咁講啊，即係佢用呢啲數據，佢完全一句煽情嘅對白都冇嘅。咁我睇完之後，哇！我有份嘅喎，即係我令到個世界走向滅亡，同埋就越嚟越差嘅環境，我係有份嘅。咁於是乎咧，睇完嗰套 docu 咧，我就決定唔食四腳爬爬咯。即係能夠做得到嘅。咁於是乎，即係一個善心啦，我認為當時係，即係有少少同理心啦。咁但係我又要好自私咁樣咧，即係我。因為我唔能夠清除自己嘅慾望，我食好多嘢，我食到飽肚，因為血糖低嘅關係，我食好多食 pizza， 食好多麵粉，食好多澱粉質，我先夠飽嘅。又好中意食甜品，mocha 仲要加 cream 咁樣，咁發覺個身體越嚟越差嘅時候咧，咁我忍痛，因為我開頭 keto 我都好痛苦啊，即係我殺咁多動物咧，我成件牛扒咁食咧，我都會好矛盾嘅。即係似一時彼一時嘅，我覺得自己咁，但係自己嘅身體係最自私嘅，即係想改善好啲。咁但係而家個使命咧，雖然我即係其實我不嬲都有兩重諗法嘅，因為人生出嚟呢個世界，你好唔好彩咁樣誕生咗，你係有權同其他物種競爭，因為成個宇宙都係咁樣運作嘅。宇宙啊，唔係地球啊，因為宇宙都係講力嘅啫嘛。咁有啲星會產生，有啲星會滅亡，全部都係講你個 power， 即係講你實力，你個 force 有幾多，咁所以產生個宇宙嘅運行。而有啲即係生滅破見呢個過程咧，亦都係宇宙基本嘅。咁你刻意咁樣扭曲咗佢，因為自己多咗出嚟嘅善心，希望人哋唔死。但係當你自己死嘅時候，咁你係咪對唔住自己咧？你自己係咪亦都要慈悲對自己咧？呢個同自私係有兩即係有距離嘅，即係你好自私，你明明自己救你都攞翻嚟嘅，你殺咗人哋而攞打落自己嗰度，但係你唔使死嘅喎嗰下。但係當你自己為咗生存，為咗自己個身體狀態會好嘅時候，咁你而首先對自己個生命有責任咗，而雙贏地令到你自己食翻少啲嘢，甚至乎我最近發現原來食素。你都係殺好多生嘅， 係。 咁喺呢兩者嘅平衡裏面咧，我覺得我咪用一個數量嚟平衡翻我自己個罪惡感咯。即係你唔好食咁多餐咪得咯，你食少啲咪得咯。 係嗰個過量消費啊嘛， 係啦， 即係源頭嗰度咧，又去翻嗰度啦。 係啦，咁我覺得我係開心嗰啲嘅。你話阿 Q 精神又好，你話自圓其説，你話雙重標準亦都得。咁但係即係我都經過思考先去決定呢個 keto。系减低个罪恶感，你食少啲就得啦。 食少啲 系咯，即系譬如你食叉烧饭咁样，你唔要啲饭，你都够噶啦。其实咁我咪就系每日食一碟呢啲嘢，每餐食一碟呢啲嘢，咁咪杀得最少咯。但系你打边炉狂嚼嘅咁样，你咪唔好嗌。 已经好多啦，系 啊，已经 over 晒， 已经 over 系啦。 系啊，咁所以 即係唯有咁樣控制到咯。 係，所以頭先講翻，其實嗰個問題就係、是，即係嗰個其中一個呢樣講話，之前我哋提過放生或放死嘅， 係係。 所以其實最簡單嘅放生就係食少啲肉， 係啊， 唔係一定要食齋， 冇錯， 食少啲已經幫大家啦、啊，真係。 係啊，即係同埋甚至乎我最歧視有啲人咧放生有好多理由咧，就話屋企人。重病咁样先去放，啊平时又唔见你咗去放过第一命噶， 平时就去 系咯，咁就最无耻嗰啲咧就系话，哇我有个 project 咧，即系如果搞掂咗咧，我赚成亿噶咁样，咁我放生做多啲善事，即刻福啊咁样，呢啲真系扑街啊，不知所谓，你唔使一亿都生存到噶大佬，你唔系嗰啲钱等于开饭，唔够钱交租啊大佬，即系觉得嗰啲人就真系求神拜佛，就走去做埋啲门面嘢。即係抵你窮死一世，你有錢都即係嗱，咒人又犯孽啦、嗯。即係呢啲人係唔應該俾你得逞嘅，我覺得。即係咁，其實都冇、嗯，我都咁樣講都錯嘅。因為喺呢個生滅破見嘅過程裡面咧，一定係最自私、最冇同理心嘅人係攞最多嘢。呢句都係天理 嘅。點解先？ 一定係咁嘅。 嗯。 因為即係你唔好用一個道德嘅標準，佢係最容易得到，佢最少成本底下。攞得最多、 哦、即係佢去爭取點樣盡量攞翻嚟，就用啲唔好嘅手段啦。 佢一定成功嘅，好無奈嘅。咁、 嗯、 宗教就係其中一個勢力平衡，佢就係你要責備佢嘅道德咯。咁、嗯、我唔講道德嘅時候，咁呢樣嘢你要接受埋嘅。其實我作為一個識嘢嘅人咧，你要接受埋呢個現實嘅。個現實就係嗰啲撲街一定發達嘅，因為佢唔使理你感受啊嘛。即係如果個球賽冇賽例嘅。球證又係你， 係 嗰、那個裁判又係你，即係嗰、那個即係總之所有人都係你自己。你又出矛招踢人隻腳啊，用手即係手球啊，樣嘢都做齊而冇人罰到你嘅話咧，嗰、嗯、啲人係一定大贏家嚟、嗯、即係你見到香港地產商咪係咯，幾多喺立法會同埋行政會有幾多佢哋嘅人啊？佢哋唔賺到我哋盡就期啦。咁呢個現實你要接受噶嘛，你唔可以下下都用道德。佢話：呢啲人打佢落掉啦，生仔冇屎忽啊！屌人哋有兩個仔都有屎忽，就生埋孫添。咁你吹佢唔漲喎，咁你不即係如果你覺得真係生仔冇屎忽，真係有天理循環嘅，或者有報應嘅，未報到咁點啊？咁唔通你就放棄咯？咁所以我覺得唔應該相信呢啲嘢咯。 睇你自己啦， 係啦，應該最緊要翻你自己， 你自己提升一個層次，翻翻你自己。 翻翻自己嘅時候，當你有咁嘅機會發達嘅時候，你會唔會好似嗰條友生仔冇屎忽嘅地產商賺到盡咧？係。咁你可以控制你自己，你係你嘅取捨嚟噶嘛？雖然你取捨咗之後，哇！你一間超級市場，我一間超級市場，我就擺明係亂咁標價揾笨實，即係巧立名目嘅，你就冇嘅，你老實啲嘅，你實賺錢少啲嘅。咁但系你已经够食啦嘛，咁你个人会开心啲，你少啲罪，你个人咪开心啲咯，你健康啲咯。咁但系我好叻噶，我摆明揾你笨实噶啦，食硬你噶，你屋村嗰啲人你唔去呢度买，你唔通搭车去买嘢，你又系蚀埋俾我嘅，咁你一定赚得多噶。咁但系问题就系、是，当你系佢嘅时候，你做得到，你唔系咁咪得咯。即系我觉得人人都有应该有呢个准备， 同埋我觉得系每个人自己你做每个人做少少加埋。你講得好似冇乜嘢，但加埋慢慢日積月累，其實係對有影響嘅。 呢、這個咪就係社會嘅問題， 就係社會嘅問題。 即係而家香港啲人嘅政治唔成熟，就係因為咁解咯。成日又話立法會又冇用啦，民主黨又冇用啦，即係佔中又冇用啦、 嗯。 喂，你連一句都唔講，你乜都冇用啦，大佬。嗰啲用，即係我覺得我成日都引用一樣比喻就係、是。你睇嗰本歷史書咧，孫中山咧點樣去推翻清朝咧？你都係成日佢個古仔，你四分鐘內睇曬嘅，走向共和講孫中山講兩三集，你睇曬嘅。但真正嘅歷史係好多年噶嘛、 嗯， 你一次雨傘運動唔得，你就話冇用，又話宇宙咩就話雨傘失敗率啊成啊，不知所謂，你食屎啦嗰啲人。 即係唔係一定下要，即係一定現眼報，唔係係就係就好啦，係就好啦，但係唔 係 噶嘛。 呢個咪就我頭先講嗰個現眼報，同埋你現實個世界，你唔係必然你有道德高尚就贏噶嘛。 嗯、 即係民主會戰勝歸來呢啲係大家要嚟打下飛機嘅啫嘛。你民主點解會戰勝歸來啊？原因就係你每人都改變啊嘛。当你有份去建做建制嘅时候，当你去有份投票嘅时候， 你竟然投白票嘅喎、哦，因為嗰個有我唔妥，佢唔投票。即係呢啲咪就係你嘅業咯，即係你嘅共業嚟嘅。香港係冇民主選舉，冇普選係共業嚟嘅。即係其實大家都係為咗自己嘅情緒好舒服，為咗發泄，為咗光環，而去決定咗你張選票嘅時候，點咪賴嘢咯？即係你而家眼見賴嘢賴到飛起嘅，即係今次普選點解西九會冇咗咁多萬票啊？起碼冇咗四萬票，係上一次。 即係你講今次補選。 係啊，上一次呢個區有咁多票嘅，而今次冇咗幾萬票，幾萬幾千，幾萬我都好似係。咁點解咧？就因為大家嗰個自尊，或者大家嗰、那個 鬥心 係咪？唔係，佢係有啲人放棄咗投票，因為唔妥民主黨嘛。因為我覺得， 即係佢都冇選擇， 又或者覺得冇用啊嘛。咁但係而家呢個係政邪之爭嚟噶嘛，真係。即系唔系建制就系泛民噶啦嘛，咁你都选择放弃嘅，咁咪整定你会输咯。你连赢嘅元素都冇，赢一个选举或者要超前建制派或者控制立法会，你系要好多元素加埋，有好多能力，你先能够过到。即系你个政治就系咁噶嘛，现实就唔系话你中意嗰班入咗，你唔中意嗰班唔投票俾佢就解决到呢啲问题。即系呢啲虽然唔系一个好简单嘅计算，咁但系。既然大家選擇咗咁，咪整定失敗咯。 係啦，即係譬如你呢個情況咧，如果譬如喺加拿大選舉唔同，因為嗰度會我哋會比較上一般投票係會揀個黨嘅，即係以個黨嚟主導嘅。 係， 所以咁當然要睇個人啦，係咪？但其實到最後啲人。投票嗰啲人咧，主要系投，即系会佢哋有咁嘅共识，即系选民啊。 嗯， 选民大部分有咁嘅共识，知道会我要影响，我就要拣个党，唔系拣个人，唔系话个人嘅喜好嘅即系个喜恶咁样去投你唔投你。咁反而咁样真系会做到个力量。譬如话同一个选区啊，你有一个人佢换咗个人，你啲个人唔识嘅，但系明明佢冇经验啊，廿零岁佢都会可以赢，因为佢因为嗰一党，嗰个区嗰人就系投嗰一党。 嗱咁讲有少少唔公道咧，其实你哋作为一个选民咧，作为一个成熟嘅民主国家咧，你系相对容易啲，因为我哋呢个地方咧，我哋嘅政党法咧， 嗱我都系香港人啊， 唔系即系你讲紧加拿大啊嘛， 系啦，但我都系香港人啊，系啦， 我明白我明白，即系唔系你，即系我意思系加拿大系容易啲，因为成熟啲啊，嗰、那个政党轮替同埋嗰个有民主嘅历史，同埋佢哋真系。選票就影響到社會， 同埋嗰個，同埋再加埋另外一樣嘢，一陣先就係、是、普遍喺嗰度嗰啲人對於嗰種民主選舉、人權、民權嘅理念係好重視嘅喺裏面嘅，變咗佢即係佢會重視嗰一票，佢啲重視知道自己係會可以真係作有一個影響，或者佢唔可以俾人侵犯，即係睇嗰樣嘢睇得好重要， 咁但係香港人咧，即係可能兩隻種啊。甚至乎兩張海洋公園飛啊，你就已經改變咗你嘅投票志向咯。 係， 咁甚至乎有啲更加無恥嘅就係、是，即係自己已經上曬岸嘅，就去鼓勵人哋行條死路嘅。 嗯， 即係呢啲係出賣咗香港人嘅人嚟噶嘛。 嗯嗯。 仲兼夾我哋最有一個問題就係忽略咗咧，我不停咁樣有邪惡嘅俗心喺度干擾緊我哋嘅選舉，因 為。 所以你就算民心所向都冇用嘅，有啲空降嘅，有啲军益大厦嗰度有成百，有成唔知几千票至一万票嘅，嗰啲人唔系住喺嗰度嘅，不停咁有好多呢票仓，不停咁干扰紧我哋嘅选举后个结果啊嘛，即系话以中共嘥咁多钱去做呢个选举出嚟，即系去干扰，你都唔能够赢超过一半数咧，即系人民选嘅，我觉得你好死嘅，我觉得咧，身为中共咧，即系假如呢个唔方子有一人听啦，即系如果你听到我呼吁或者大家去宣传下一个概念咧，就系你嘥咁多钱，你嘅成绩都咁渣嘅话，你系应该检讨下你有冇俾人揾到笨咧？即系嘥咗蛇仔饼种啊，俾咗政党啊， 唔会嘅。点解咧？因为嗰个叫共产党。 我知道，咪就系话提醒下佢有冇俾人揾笨咧？ 所以到最后真系即系有民主理念嘅朋友，始终都系要出嚟投票，呢、這个先系嗰个精结。 唔系咁， 其中一个 我仲分析到另外一个失败嘅地方咧。就香港人去要求一啲政治嘅明星啦， 系 或者要求一啲政客咧，道德高尚啦，靓仔啦，同埋要即系个要求好似拣女婿咁高，即系我觉得你要求高系啱嘅， 咁但係当你要求到一个完美无瑕嘅政客嘅时候，当你嘅感情摆晒喺佢度嘅时候，佢有啲咩行差踏错，或者有一步半步行错咗，你就嬲咗佢。呢个伤害，大家互相嘅损害好大㗎嘛。咁就正如你头先话，你成熟嘅选民，我哋而家睇个党啦，个党有建树㗎嘛。咁但係我哋香港人唔係㗎，游卫青都有选到㗎。佢完全冇做过嘢㗎，就因为个意识形态就已经影响晒所有嘅决定啦。就咁解啫嘛，有啲人见到黄毓民咧喺个辩才好得噶，喺里面咁就选咗佢噶，佢冇睇佢之前做乜，冇睇过佢嘅倾向，冇睇过破坏性，或者佢建树喺边，就已经选择咗，因为嗰下好爽啊嘛。即系觉得香港嘅选民咧，大部分人咧都系满足咗佢个情绪咧就 OK 嘅，即系等于咧我好肚饿，啪粒朱古力，哇啲血糖好充沛啊，但你唔理自己个身体差到边，你成日食朱古力你要死噶嘛，大佬，你成日食啲。兴奋嘅嘢你会死噶嘛？咁但系香港人就忽略咗呢样嘢，同睇医生一样啊，同食打流感针啊，最紧要快，最紧要即刻见到效果嘅，就选择咗嗰条路。咁呢条咪就系死路咯，真系好惨，好可悲嘅。咁虽然我咧人微言轻咧讲九十次都冇用啊，但系我都系自由抒发下嘅，即系同埋今次阿波喺度咧有个唔同嘅嘅角度啦，因为。即係你嚟自一個真係為即係選票能夠改變到社會嘅一個地方咧，真係好幸福咯，我覺得。咁同埋唔知道加拿大有冇功能組別呢樣嘢嘅？ 基本上係冇嘅。即基本上分選區分選區一般嚟講三級都係你直接投，你喺個票上面揀，咁、就唔係選區。咁但係佢有時啲地方，譬如話講選區咧，佢會喺個市嘅層面，譬如話教育，佢會另外一班議員，咁或者你可以用呢個角度嚟睇，佢可以分 功能組別咁樣。 功能組別佢係管理公園嘅，又有一批選一批議員，都係你選嘅喎，都係你劃嘅喎， 係啦。 咁但係大部分基本上嘅政策都係真係一人一票，但係咧你就唔我，但係譬如以加拿大嚟講，總理咁我唔係。總理就唔係直接，譬如話啊，你投 A、B、C， 你揀邊個大多數，就係話其實都係個黨決定。所以點解到最後點解人投黨？你贏咗嗰個黨自己嗰、那個黨裏邊就會決定佢哋自己嗰個黨嘅領袖， 係 嗰、那個人就會係做王。 哦 ，OK， 明白。咁即係佢有裡面自己嘅初選啊，佢自己打餐懵先去到 一樣啦。你會每個選區都有初選代表啦，但係到最後你。咁你自己亦會選咗個黨領，嗰、那個黨領嗰、那個黨嘅領袖，就如果嗰個黨係贏咗嗰個選舉係最大黨嘅話啦，基本上咁嗰個黨領就成為總理咯。即係好簡單啦，我唔係專家，但係即係一個好最簡單嘅模式，等大家了解。雖然話有時話係咪一人一票，唔係一人一票直接投，係間接投，但係都係一人一票嘅。 個民主成分高好多， 所以民主成分高好多，同埋主要所以就話退翻到最後都係大家都係認為退翻個政治理念，你投個黨其實你要投個政治理念，係你個意識形態政治理念係左定右定中咁樣嗰啲 我上一次喉嚨痛咧，嗱表明喉嚨痛完之後，第二日冇病發到啊，最近。我就係同一個朋友喺酒吧度傾，佢就係因為朱海迪入到去，即係佢未選入去之前咧，佢好聲傳嚟噶嘛，佢唔會同任何政黨妥協噶嘛，包括民主黨。但入到去勢孤力弱嘅時候，做唔到佢想做嘅理想，就有啲方法，即係有某啲方案咧，就民主黨合作咗。於是乎咧，佢就覺得朱海迪係一個政棍。因为当时佢 变咗质啦， 系啦， 佢话啊你衰啦，你变咗， 即系香港 你呃咗我， 香港仲有好多呢啲选民，哪怕嗰件事系啱定唔啱，定系对成个大局有咩改变唔理，总之你就违反承诺，你就系政棍，即系香港人仲系停留喺呢个阶段，即系好大影落，同埋有嘢唔公平嘅，香港嘅政党法咧系一间公司嚟嘅啫，即系开一间公司有个户口，又 keep 下啲钱嘅，就同。啲成熟嘅民主國家唔同啊，台灣係好成熟嘅，佢嘅政黨有黨產，佢黨係一個機構嚟嘅，嗰個機構咧可以培養政治人才，同埋你選唔到之後，你仲有份工喺個政黨度打緊工，你維持到生計嘅。香港你睇下嗰啲梁耀忠點解出賣我哋啊？點解又傾又砌啊？馮檢基要，因為佢背後咧好多 project 咧，同埋政府俾分定佢，係搞一啲唔知咩班啊嚟維持住佢哋個收入嘅。咁所以选唔到嘅时候都有收入嘅时候，当佢选到嘅时候，佢咪要还债咯。即系香港可悲到系咁样嘅，即系所以虽然我觉得梁耀忠好可耻啊， 即係有個機會俾你做主席去放生，一單嘢就夠，你一世一個污點啦。但問題另外一個角度，我都同情佢，佢哋唔係咁樣去生存唔到嘅，佢冇專業嘅，佢只係做社工，佢做社工仲邊有人請佢啊？咁佢點啊？佢生活點算啊？即係你要體諒埋佢呢一方面，我唔係話叫你原諒佢啊，佢呢個呢一世人嘅污點嚟噶啦。但係問題我哋可以點咧？即係你連呢一方面都體諒唔到佢嘅時候，我擔保你冇議員，你可以係你心意嘅，你唔能夠選到你一個聖人，一個 perfect 嘅議員，佢能夠唔使食飯又做到議員嘅。長毛係最接近 perfect 嘅啦，已經。但係某啲情況，你做咩鬼啊？又俾人話，喂，你做咩咁離地啊？喂，人唔會 perfect 啫嘛，佢點會滿足到任何一個選民啫？但問題就係佢理念啱咪得咯，你要信賴佢啊嘛。 同埋呢個好多時你聽到嗰啲都係頭先講過出聲嘅，唔知佔大幾多數係嘛？反而係沉默嘅係大多數啊。反而嗰啲人先要保住沉默大多數嗰、那個佢個心喺邊，你先要即係養住佢嗰個大家嗰個共同理念喺邊度咁樣。 係咯，即係咁，所以其實香港真係好可悲嘅，即係暫時我都見唔到有啲咩曙光，但係你唔通因為咁樣就放棄咩？因為咁樣就唔投票啊？因為咁樣就唔關心時事。 佢就係想咁啊嘛！佢就係想你咁啊嘛！ 今次西九咪就係你見到有咁多人唔投票，即係對我嚟講係 so fucking sad。 即係佢咁樣，即係好多嘢對上嗰幾年好多嘢直情頭先我哋講咁，直情而家基本上我搲爛塊面啦，遮丑布又掹埋啦。咁其實某程度上，即係我唔知估佢，咁你都有意無意。咩嘢都出晒嚟，佢就係想去嗰個叫做去消磨你嘅意志。咁你慢慢放棄 嘅人，考驗下你忍耐力。 放棄嘅人越嚟越多咯，咁佢就係佢想做到嘅嘢。佢即係佢咁，真係佢嘅終極目標就係想得到咁嘅嘢。 喂，咁我讀埋嗱，大家可以即係時間發表啦，都不停。即係我哋講，我哋逢親啊講一啲滔滔不絕咧，佢哋就唔留言住。因為你聽緊我哋講乜， 跟住就嘭嘭聲 嚟。係啦，喂，大家發表一下啦，即係我係咪太灰得滯咧？即係對，但係我其實雖然我係好消極嘅，唔係，我好灰嘅，但我一啲都唔消極嘅，即係我都唔會放棄或者唔會唔講嘅。即係好多人咧以為我9/24咧，即係我啲標題都唔講政治乜滯，因為而家咁，但係其實咧我都會令到大家中伏嘅。其實我係充滿即係熱情嘅，都仲對香港。咁所以咧，即係我早排有啲朋友中咗伏走咗入嚟，因為臨臨講下相機啊，我講下啲行家常便飯啊，講下 keto 啊咁樣。咁但係咧，原來我哋政見唔同嘅。咁曾經有個聽眾咧就話：你咩都唔滿意香港，你咪移民咯咁樣。我真係好中意見到呢啲聲音嘅，即係我有個機會同佢講點解我唔移民咯。 系 嘛？ 系啦，系啦。 即系我完全唔担心一啲反对声音嘅。譬如我会引到呢啲人入嚟，但好可惜咧，当我一表明心迹，或者我同佢一理论咧，佢下次就唔嚟噶咯。即系所以我上次我临走都 呢个好可惜咯，大家冇得倾。譬如喺即系你西方社会咧，大家系可以即系真系好直，即系讲得老土啲啊，系即系不同而和系可以嘅。大家可以 就 系 forum 嗰、那个。 agree to disagree 嘅係可以嘅，係亦都可以拍膊頭嘅，係可以嘅。即係大家去應該係希望大家可以慢慢做到嗰度嘅，即係唔係話一抹面就完全冇溝通。最其實呢個唔係幾 咁。我上次我臨節目完咧，我都話好希望你下次繼續嚟啊！佢應承咗我嘅，咁但係冇見到佢啦，已經好可惜嘅。即係我三番咁樣強調嗰啲有重要嘅資產嚟嘅，即係9/24嘅意義。你估淨係講嘢咁簡單咩？即係我想希望大家 update 翻。即究竟咩发生緊呢？究竟我感受到嘅睇法同你有咩唔同呢？即我鍾意傾呢啲嘢啦，总之即我觉得咁样先对个社会有益㗎嘛，唔係对自己都有益啦。即你大家淨係鍾意听自己讲，鍾意自己鍾意听嘅说话冇意思嘅，咁嗰啲人都係要听返老萧㗎啦。或者听城寨囉，城寨啲好啱听嘅，实啱听嘅，因为 读下先啦，不如係咪？ 係呀，读 下读下先。有一集啦。 M 王番石榴， 太甜。 牛油果冻 OK。 番石榴唔 OK 喎。 Canada sorry, I did send cheeks to Saint J, yet never been cashed in last year。Can you tell 听你哋咁讲， 我都想 keto、 哦、 max 牛油果配咸蛋皮蛋都好夹， 系嘛？等我试下先。 上午咸蛋皮蛋 army 阿石话我都生酮咗两三日， 好辛苦、 啊、自己生酮咗未 ？Jackie 层牛油果系好好噶，不过好贵。Joseph Chan keto 唔系每个人都适用，小心行事。莫直黑俾人做善事系发自内心，系唔需要话俾人听嘅。Sharing 五，我见过牛油果差不多60蚊 个，黑、哦、 度差啲，订翻 有啲20蚊噶嘛。 我煮完 keto 是可以食生果，有柠檬、柠檬、柠檬、柠檬、柠檬，很重要补维他命 C。番石榴唔升糖，但都高碳。食一个番石榴60g，1克碳水，再7杯菜就爆限碳水量。我煮完牛油果买 Green Giant 20蚊4个， 咁平 ，20蚊4个，超平。Oiling 矿最高的行善境界，左手做善事，不要让右手知道。SK 李无双 ，The Stranger and Kai Sharon， I need to be away from HK 50 cent。Elvin Cool 泛民好心佢哋啦，港岛区赢得过9000票就巴巴币，咁范国威赢邓家彪30000多票又点计啦？爱令矿唔明点解泛民敢争冯检基，要 DQ 冯检基 ，Very Chan 永不放弃 ，Thomas Sham Shampoo 梁耀忠冯检基收档啦。Sharon 唔肯认错都可以考虑原谅，但梁耀忠死不认错、所以不能原谅。 嗱、就是，其实香港人对政客咧都系好似睇武侠小说咁嘅， 即系点啊？ 即系你原唔原谅佢，我都唔紧要咯。你投唔投票俾佢先系真。 嗯， 即系太多情绪，我觉得又唔恰当嘅。即系譬如假如所有啲人死晒啦，剩翻梁耀忠，咁佢净系对决阿刘江华，刘江华冇咗啦，或者另外一啲民建联嘅，咁我都要拣谭耀宗噶啦，系、咪？即系到到 梁耀宗， 梁耀宗啊，我知啊，即系当 即系嗰个冇咗一个，你系第二个， 系啦，冇错啦， 都系嗰边嗰啲啦， 系啦，即系你起码系咁，唔系因为咁样就放弃咗、完全唔投票啊嘛。 Very Chan 梁耀忠爬出立法会放弃主席位的画面仲在脑海。尽介请问嘉宾系回流定翻嚟放假？选康悦惠康牛油果好平，36个。 哇，咁平，30蚊6个。阿坡就翻嚟放假嘅。 翻嚟放假回乡探亲。 系啦， 香港嘅乡 就系咁啦。好，读埋呢两个先。 选康悦惠康牛油果好平，36个。Rebecca 啦，唔好打头。想问女王系边个 ？SK， 我唔会答你。 佛学无双都唔识解。 佛学无双都唔识解，真系咩嚟噶？ 无双， 佛学无双点解？ 无双即系个相啊，即系个样咯。 嗯， 包括文字，包括你喺睇到、包括你一个概念咯、即系你有冇hung up，有冇执着一啲嘢咧咁样啦，系啦、包括唔执着都系一个相嚟噶嘛。咁所以如果比较即系比较要深入啲咁，就系话睇你对于呢啲咁嘅概念、文字、言语，你可以所有嘅嘅价值，你有冇喺上面執着啦？系啦、 okay ， 即系唔即系，如果包括埋你唔執着都系執着，咁所以你要即系你睇嗰个一边，咁你睇下你有时好多时啲人会分开一左一右，系咪啊？咁样一左一右，咁我拣中间啦。咁但系你拣中间，咁你都系一边嚟噶嘛？除咗左边、右边、中间都系一边，咁我拣上下啦。咁我唔拣啦，唔拣都系一边嚟噶嘛？即系咁解啊。 哦 ，OK， 即系简单嚟。 咁其实某程度咧，某情况我都会好似你咁讲法嘅，因为好多唔同嘅 perspective 噶嘛。事实上呢样嘢，即系人睇到嘅嘢好少嘅。咁我唔会放弃某啲角度咁样睇一样嘢。某程度你因为时间嘅关系咧，长咗之后你会睇一穿咯，有啲嘢。 嗯。 所以有啲人睇一半就走去表态嗰啲好蠢嘅。嗰啲即系冇必要咁。 我觉得都系佢时间系好重要，即系你睇佢长，即系睇先睇到。 系冇错， 即系比较会有稳阵啲啦。 系。咁有人话唔知女王系边个，唔紧要，都唔冇损失嘅。咁咧就关于泛民好心佢啦。嗱，我就即系见到你咁样讲咧，我好同情嘅。即系咩人几多票啊？巴巴闭人哋咁样，即系觉得。呢啲唔係家事嚟，亦都嗰啲人唔係我朋友嚟， 即係如果俾我呢，即係你嘅你對啲政黨嗰種感情呢，我覺得熱情和感情是兩樣嘢嚟。 嗯。 即係你對佢感情呢，對我嚟講呢，我唔會對佢有感情。即係我唔會當佢係朋友啊，即係用道德嚟審判一啲政客嘅。即係當然佢投啲咩票，你損失香港人或者損失我方嘅利益，我實屌啦，係咪先？即係呢個就係一個戰爭嚟㗎嘛。咁但係佢其他嘅嘢，因為某件事而你覺得哇，即係又泛民又點又點，即係有一種憎恨嗰啲情緒咧。我其實我已經放棄咗。 嗯。 即係我覺得政客，你使乜對佢有情緒啫？你使乜對佢有感情嘅包袱啫？因為我見到，因為好多人憎咗而唔投票，咪就係因為你對憎恨嘅包袱產生咗作用，所以你就唔會投票啦、嗯。所以放棄咗你的投票權啦。 係啦， 白票黨同埋焦土就係咁樣嚟啫嘛。 佢就係想咁啦。係。 咁所以 即中，如果你唔投，咪中晒。 好多人都 中晒咯， 系啊，好多人都中伏噶，即系包括你嘅情感都系一个包袱嚟嘅，又会中伏噶。 就算有时，就算话你明知你个区系输紧，你都要去投。 冇错， 因为喺嗰、那个数字上系会有一个影响啊嘛。 系啊，冇错。要咁啊，佛学咧，其实咧，我觉得佛学因为用咗文字咧，就令到成件事好深奥。咁亦都係有人呢因為利用咗個深奧呢而令到自己高高在上。 嗯。 即係覺得呢個係好普遍我見到嘅問題。嗰啲咩上司屌你扮晒嘢套衫都用唔同嘅。即係你就係用呢個好消極嘅形象一個雞棚嚟令到你啲信眾要捐錢或者令到你個機構好強大㗎嘛。 嗯。 即係我咁樣睇可能你就實秒我啦，但係我睇到嘅就係咁樣。 喂，嗰次未有個美國嘅南亞裔人，未嗰個咩嗰、那個佢好笑㗎，佢係南亞裔人，佢喺美國，但係佢就即係嗰啲我唔知佢係巴基斯坦、印度嗰啲人，佢就係扮翻印度嗰、那個叫 Kumar Air。 系， 佢就扮翻印度嗰啲 guru 嗰啲咁嘅恶搞，跟住有班人跟，即系我唔知成个局系真定假，但系佢想表达就系、是，之后佢又穿咗煲，其实我唔系啊，我唔系嗰啲，佢又扮啲声啊，着嗰啲衫啊，即系我觉得嗰个好笑嘅啫。 其实呢啲咪有自省嘅能力咯，即系拍呢个希望你能够自省咯。即系你点解见到啲人就双腿发软啊，企都企唔到个柜啊咁样咧，即系。无论读好多书嘅人，有啲有社会地位嘅人都系咁样， 嗯， 即系见到嗰啲人又双腿发软嘅，即系俾个权威咁压服咗。我觉得有咩需要要咁样啫？佢作为一个譬如上司，识好多嘢，咁你都唔使要怪佢噶。我就系成日见到呢啲画面，我觉得哇，屌 呢、這个唔知道，我都唔知系咪，即系我系啦，唔知道会唔会系嗰个中国人本身嗰个 奴性。 儒家文化啦，儒家会唔会嗰种儒家传统而带出嚟嗰种嘅嗰种嘅反应，嗰种嘅作风？ 其实我觉得人类系咁嘅。 譬如可能睇起上嚟，西方社会啊，欧美，我就见 佢都系咁嘅， 会有，不过少好多。 敬拜耶和华都系要趴喺度嘅， 系啦。但我会觉得佢对于嗰种。佢即系特别会有一种好似你话嘅奴性，好似嗰个亚洲文化、儒家文化系特别多咁样，特别重咁样。 系，但系唔知点解，其实今时今日咧，都可能有人现实啲啦。你唔趴喺度，你都唔会死噶嘛，即系冇人会刺你一死噶嘛。嗱，刺你一死，你都可以唔惊死噶嘛。刺你一死，你都要保持你嘅尊严，而为咗你嘅尊严而死噶嘛。 嗯、 但系唔知点解，一般人都系。宁愿趴喺度，即系我觉得好可笑啊！呢样嘢真系 做啲咩咧？ 差唔多啦。 The stranger in Canada way from Saint J 五毛，选海 月为海 牛油果好平，30元六个、哦，不过比较一般细个。 同埋有啲好多根好难食。 The stranger in Canada however came 50 cents。Jack Music MB 邓无色 Rebecca Lau 用 Forum 者关键搜寻就找到女王歌台。 嗯、 Hey Forum 不是 Forum Rebecca Lau Thanks Barry Chan 无我相他相众生相受者相佛学心法 Henry 012872今日系联和墟食咗个大正猪手做午餐，见证唔知食唔食得牛丸。 牛丸应该得嘅，牛丸冇乜糖嘅，但系 有啲人有啲人揾啲粉嚟猜嘅，系咯，系啦，我就唔好明嘅，哎，我唔记得整翻走个 PayPal 店，好似有事故噶嘛，好薄皮嘅，因为俾人话过，我以前长期都系出住物，出埋呢个以前，但系唔好啦，算了，因为真系有啲人问我都要出嘅，喂，咁咧就我唔好明咧嗰位 The Stranger in Canada 咧，Anyway 份城寨五毛系咩意思啊？你知点解？ 唔知 道。你系咪你系喺城寨嘅听众走嚟做五毛咁嘅意思系嘛？咁我梗系欢迎你嚟啦，即系你听我城寨咁权威都听我呢边嘅，都有俾面嘅，咁都系重要资产嚟嘅。咁咧就系、是、因为城寨系我以前我系其中 founder 之一嚟嘅、嗯，我到前日都仲有人讲啊，你唔好喺嗰度打工嘅仲好，我屌你咩？即系好猛嘅有时，即系个形象咧，大家就系睇表面嘅，有啲人系似老细咧。就以為城寨嗰個台係嗰啲人開嘅，咁、嗯、但係其實我哋有六個，包括嗰兩個而家仲係城寨嘅人，係 founder 嚟嘅。咁咧就好多人要我幫佢打工嘅，咁唔緊要啦。咁上游即係個商就即係上游心生，我唔會擺個老闆嘅款，咁咪你誤解都冇所謂嘅。咁咧仲有咧就是、forum 咧嗰、那個台咧 F O U R U M 個 forum 咧就是、我改嘅呢個名，即係呢個網台亦都係我以前我哋係 founder 嚟嘅。咁點解你成日同人哋嗌交呢？其實我冇嗌到交嘅，即係只不過就係見到好多我唔想見到嘅嘢，咁終於即係能夠即係自己去 run 一個節目呢，唔使 involve 咁多人，有咁多即係我點解提醒大家同大家講呢，即係你感情嘅包袱呢係會令到你有一個好唔開心嘅取捨嘅，呢、這個就係、是連一啲一齊搞網台嘅人咧，其實我由呢幾件事開始發現咧，我唔應該擺啲感情喺嗰啲人嗰度嘅，因為嗰啲人講啲乜，同埋你見到啲乜，有好大出入咁又點咧？即係你唔可以因為咁樣發泄，會俾人令到你覺得你係唱緊衰佢啊，你係篤背脊啊，或者你即係連香港人好得意嘅，連你講出一啲真相咧，都會有人話你咧。即系喺背后讲人坏话啊，咁样，即系究竟背后讲人坏话系咪一个好道德低下嘅嘢咧？我觉得，相比起喺你面前呃你，系有得困咯。即系表面哇一个咩形象，但系话背后一个咁嘅人嘅，即系觉得两者都有得困嘅。即系我觉得我未必啱晒，但系即系俾你一个知情权，我亦都系发泄下。咁我会咁样做啦，起码即系讲啲嘥嘢嘅，你喺度你可以唔知道，亦都系嘥你时间，对唔住啊。 唔系， 即系人非草木啊嘛。唔系人非草木咧，我到呢啲时间我会爆一啲嘢出嚟。 爱灵狂近代哲人 Krishnamurti 在大学演讲说：不要加入任何团体，这是第一件最重要的事。 哦，咁有智慧。 The stranger in Canada just try not to leave comments there. Just try not leave comment there. 為什麼我不明白你說什麼真的。 城寨 喔。喔、oh, ,ok。即是為什麼為什麼要。 有些人追擊 他。即叫不要去那裡留言是不是這個意思啊。 不如你說坦白一點啦 ,stranger。I just try to leave a comment here, a there. 喔、oh. 哦。為什麼呢有什麼不好的經驗呢可不可以告訴我聽呢 The stranger in Canada just try not to leave comments there. OK, 我讲返大组呢你咪讲今时今日嘅加拿大同埋你即返到嚟香港你觉得佢大陆个香港照计冇可能嘅因为香港每日都俾共产党咁样游论呢即係香港已经好多变化例如你而家见到小学生呢好多自己啲 friend 呢嘅 conversation 咧都係講普通話嘅，甚至乎有啲唔鹹唔淡普通話嘅老豆老母同個仔都係講普通話嘅。咁、咧，我覺得呢樣已經好可悲啦。同埋你搭落地鐵搭地鐵嘅時候，你好似唔使回鄉證就翻到大陸咁嘅，喺某啲時段，全部周圍都係大陸人。咁冇理由加拿大會即係温哥華會嚴重得香港 嘅。係啦，即係我呢個我自己好得意啦。嗱，我十幾即係。可能我就要可以讲我十几年冇返嚟。咁我上次04年返香港到今次十几年。咁我发觉返到嚟呢第一个感觉觉得好亲切。因为喺我身边周围嘅人呢我係以我嘅角度係少咗国语普通话。 即係個環境，反而係啦。其實想講意思即係話，譬如喺温哥華，有某一啲即係唔係温哥華跌得好大啦，但係某一啲區份咧。真係嗰、那個你嘅生活係圍繞住一個，即係華人生活係圍繞住一個國語嘅。譬如買嘢、餐廳、撞到嘅人或者商場，咁就度度都係講國語嘅人嘅。咁變咗連買嘢都係喎，餐廳買嘢都係，度度都係喎。即係明知可能大家都知啊，你睇你個樣，你估到你個某程度上估到你個來源啦。咁但係大家穩陣起見咧，都講國語先，唔係講香港話先，啊，即係唔係講香港廣東話先嘅，咁即係會有咁嘅情況出現，因為成個嗰個模式已經即係轉咗去嗰邊嘅，即係變咗嗰個國語嗰個使用率係好高嘅，喺某啲地區，反而翻到嚟話，我落到我起碼身邊好多都係好親切嘅香港話咁樣， 因為香港有啲嚟香港打工，即係或者已經入咗籍。即係攞身份證嘅人咧，我覺得以前即係我講翻嘅現實先，即係你見到嗰個都係現實，即係個變化咧，就以前咧嗰啲夥計咧，即係比較低下層嘅工作，前線工作者咧都好努力講廣東話，有口音都好，佢都照講嘅，因為佢如果唔係溝通唔到嘛，同廚房啊，同啲客人，但係而家有啲咧直頭真係唔知佢講乜，多咗嘅，佢又照揾到份工做喎， 係啊 係 啊， 咁可能因為佢老細都係根本大陸人 own 嘅個鋪頭，因為好多係大陸人打本嘅香港餐廳嚟而家，咁甚至乎大陸人買咗嘅麥當勞都有啦而家香港，即係叫金拱門啊嘛而家個集團， 係我聽過金拱門係， 咁所以咧， 知咩嚟？ 我以為香港已經變得好劇烈，點知原來加拿大更加不幸。 係某啲地區啦，咁我諗多移民嘅，譬如你美國、加拿大西岸特別會多移民，亦都喺呢十年，尤其是對上嗰五年，嗰個轉變好大，變咗嗰、那個Michelle 嗰個國內人嗰個數量啊，嗰、那個佢哋嗰種生活模式啊，或者佢喺生活上，你會出咗嚟好多嘅報紙、雜誌、生活上你聽到或者開嘅鋪頭、開嘅餐廳，咁譬如如果大家去過，譬如呢啲咁嘅城市，你都知道，以往譬如講你食中，即係我哋講中餐啦，一般嚟講，簡單嚟講中餐，主要係 香港嘅豉油， 香港嘢茶，香港嘢多，即係香港嘢多茶餐廳啊，嗰啲啊粥粉麵飯又多咁樣。咁但係譬如講温哥華，反而而家咧想揾茶餐廳咧係少咗。难咗嗰啲传统嗰啲粥粉面饭啊，或者嗰啲叫餸食饭嗰啲又少咗，广东嘢又少咗，咁啊相对就多咗啲外省嘢啦， 啲福州嘢 系啦，系啦， 以前 外省嘢咧主要就系江浙菜啦，即系多上海嘢啦，但系上海嗰啲背后都系香港人做啦，或者系啦咁啦，咁啊而家唔系啦，而家多咗外即系嗰啲外省系啦，江即系嗰啲北方嘢啊，陕西嘢啊吓，云南啊。湖南啊，即系咩都有，咁而嗰啲真系佢系内地人做翻内地， 即系我哋香港人叫捞佬嘅菜啊。 系啦，咁我自己我冇去啊，因为我本身我食素，我食素，咁你我唔系佢嘅。 咁捞佬有冇捞佬食素咧？ 有噶，一定有。 咁佢食咩咁？ 唔知啊。咁嗰边唔知啊，我觉得嗰边咁你嗰边，即系我觉得嗰边食。即係咩餐廳？你唔特別我自己本身又唔係話真係咁多去，真係要一定要餐餐要去素食餐，即係話一出街你係咪一定要素食餐廳？唔係，因為咩餐廳佢都一定會有啲嘢俾，係一定要俾，唔係淨係菜嘅，直情佢有啲選擇啊，佢唔係淨係豆腐添，淨係菜嘅，即係除咗嗰啲，佢會正式有一啲嘢俾你揀嘅，中餐好、西餐好、其他餐好，你都會可以揀到一啲素食嘅選擇嘅，咁變咗。變咗到最後，其實你唔需要一定要一定去素餐廳。但我講緊係即係一種比較普通嗰啲素食啦。但係有啲好嚴格嘅咁，或者佢有啲特別需要嘅咁嗰啲冇即係有作別論啦。咁如果一般其實唔難咯，一般就 okay, 即係其實就變咗你內地人、國語人好、台灣人咁，佢哋啲素食者咁嗰啲有好多。 我想知咧，即係最近咁講咧，即係佢個普通話嗰、那個 滲透 程度高好高啦，咁你嘅所知系人口比例变咗，因为个权力比例变咗， 主要系暂时嚟讲，主要系嗰个人口， 因为譬如话以加拿大西岸嚟讲，主要特别即系当然好多年嚟咗几十年啦，咩人都有啦。就算三四十年前一样会有国内人去嘅，不过嗰个为数就极少数啦，系啦。咁但系喺对上嗰五年十年嗰个增长咧系好多嘅。咁曾经譬如话去加拿大，直情加拿大成个国家咧，咁喺对上嗰十年其中有几年咧，可能系每年好似系有几万，如果我冇记错啲数字，每年系有三四万嘅国内人，可能咁样系嚟咗三五七年咁样啦。咁你嗰度加埋好多十萬噶嘛，即係你咁加埋咁樣喺度十年裏面咁樣幾萬幾萬幾萬，咁你咪好多萬啦。咁但係好似咧，我冇最新，但係知道佢係有少少又有好似有少少放緩咗，我唔知咩原因，即係唔知係咪因為啲人話中意 俾人拉咗啦有啲， 或者其他嘅原因咁變咗係少咗少，但係都係一個重要嘅移民嘅來源地。咁其他包括咩？菲律賓人多 係 即係講我哋講緊加拿大啦，菲律賓人多啦，印度人多啦，啲旁遮普人嗰啲包頭印度朋友多啦， 即係嗰啲唔係貴族嘅，旁遮比係好似石黑教 啦，包頭印度朋友嘅石黑教朋友多，嗰度比較多嘅係比較多嘅，即係我哋以前香港咧嗰啲啦，佢哋好多係旁遮普嗰、那個即係印度嘅旁遮普省嗰啲人嚟噶嘛。伊朗人又多， 波斯人啫， 波斯人啦，系啦，波斯人都好多嚟移民嘅，咁佢遇到佢哋嗰啲人嗰、那个第一个感觉就系佢哋嗰个教育水准一般，即系出到嚟见到嗰啲啦，出到嚟移民嗰啲教育水准好高嘅。 其实好多人都唔知道伊朗咧，佢同一般嘅回教国家唔同，因为好多回教国家嗰种人种咧，同埋伊朗人人种系唔同，因为伊朗本身咧喺大概四十年前咧系一个好先进嘅城市嚟嘅。啲女人係著迷你裙嘅，知唔知？係近代 好似歐美， 係啦，冇錯，係高米尼上咗台之後咧，就變成普遍嘅中東國家。即係我好擔心香港將來都係一樣。 調轉頭同埋變係啦，調轉頭嗰、那個喺最少文化上啦。不過當時個社會都係佢，如果以伊朗嚟講，從以前佢嗰個皇帝俾人剷走咗，到嗰、那個宗教高米尼上嚟，其實都係專制社會啦，即基本上嚟講都係一個專制社會，都係軍權到一個皇帝到另一個皇帝啦。 中國人好得意喎， 大局嚟講， 即係竟然習近平咧取消咗個連任制咧， 係 普遍中國人都歡迎喎。 邊個話嘅先？ 即係上去訪問 佢就係咯，佢話啫， 唔係好多人咧個心唔想，但係都唔夠膽講。 你唔會講出聲啊嘛，呢、這個就係啦。好多人嘅心裏面，佢唔會講或者唔敢講咁。 其實你我未必覺得係咁啊。就算真心咧，我覺得中國人應該有皇帝嚟管適合個民主國家嘅、其實我以前死都唔信嘅，包拗嘅。但漸漸咧了解多咗中國人嘅性質啦， 個脾性 咧，我發覺拗乜鬼啊！根本就應該鐵腕統治，先至會能夠。即係佢哋滿足啲啊！啲有飯食就得噶啦。你睇的士佬啊，你估佢真係即係走出嚟反 Uber 咧？佢竟然講出一句咧，佢有錢俾我點斯文都得、啊。喂，大佬，我係 Uber 嘅用户嚟嘅，我唔係因為你平喎、啊，大佬。Uber 仲貴過的士喎、啊，成日都 係 點解我死都唔肯搭的士咧？原因就係你啲人太賤格啊嘛，嗰啲態度又衰啊嘛，遠又遠，近又近啊嘛。又兜路啊嘛，又折啊嘛，个车又臭啊嘛。喂，呢理由仲唔够啊？要搭第啲车。即系仲唔面对现实喎？仲话因为冇钱，的士能够令到你赚唔够钱，原因个车租贵。个车租贵，因为的士牌炒到几百万。喂，你呢啲问题你唔面对下，唔正视下嘅。 那个， 你走去赖人哋咯。 系啦，即系其实要慢慢一路追落去睇下嗰个，即系个根啊，即系嗰个症结，睇个源头喺边度。其实应该睇落去啦，睇深啲咁样。 但好多蠻丙咧，就淨係聽報紙咁樣講啊，聽我哋嗰個講法，咁就話白牌始終都係白牌，冇牌始終係冇牌咁樣。即係我而家唔係同你講呢樣嘢喎，講民生嘅問題喎，講緊用家嘅問題喎。我唔係貪平喎，而家即係成個社會就係咁啦。即係真正嗰啲聲音咧，係冇人重視，淨係咧電視台有陣俾人收買咗，嗰啲咁嘅從業員啊，嗰啲編輯啊。或者嗰啲監製啊，選擇性咁樣報一啲新聞出嚟，係有意地去令到一般或者新嚟嗰啲移民係更加蠢，佢唔想接觸一啲相對比較接近真相嘅現實，唔想喺電視度見到啊嘛， 係 好慘。 食唔食啊？ 唔食住啦，多谢。 哦，多谢你先。 虽然呢包嘢我系我带嚟嘅， 我又有嗱，我今日已经贴晒题啦，唔好话我又嚟睇啦，因为专登咧，即系见阿 Paul 嚟咧，我即系讲翻今日嗰个主题啦。 The stranger in Canada don't know how to type Chinese. 最近 难得嘉宾喺度讲多啲加拿大嘅嘢。Kenny Chow 赞成嘉宾讲多啲选项与加拿大人同政府系唔系好左交。The stranger in Canada, sorry, I'm not Chinese.Barry Chan 其實中國影響全世界不止香港 Ultraman 四九十六妖水餃鋪麻辣火鍋通街都是美國Jeffrey Lee 是溫哥華上班坐低遇到直播進界是香港衰啲講大家都是華人都頂大陸人不信好难想象国内人移民外国，外国人系咩感受 ？The stranger in Canada feels sorry for HK people. Very China, our welcome stranger. 喂 ，stranger， 我而家奇怪，点解你识听广东话咧？但系你又唔，你话唔识 type 中文，但系即系你都应该识中文，咁你系咩人嚟嘅咧？咁我比较好奇嘅。咁咧，普遍咧，呢度啲人都唔想你走嘅，即系谂住差唔多啦，你好嘢啦都。但是你 jet lag 未完应该冇问题嘅。 唔系，而家精神啊，而家。 哦，咁啊好啦，喂，咁你 饮水啊？喂， 我要啊。 哦，阿波啊。 啊，好啊，唔该。 咁你煮到啊，摆喺侧边。咁你话我想知咧，即系你头先嗱，因为我头你戴紧头盔嘅时候咧，即系你唔敢讲得好尽噶嘛。咁咪调翻转啦，譬如正如睇嗰位朋友讲咧。就話中國人去到邊咧都影響好大噶嘛，咁唔知道外國人點諗咧，咩感受咧？即係你識嘅西人嘅朋友係咪冇我哋即係香港嚟嗰啲咁反應咁大咧？即係或者個厭惡性咁強咧？即係對大陸人？ 其實如果譬如你睇有時喺嗰邊嗰啲即係主流傳媒有啲網頁啊。新聞報道嗰啲留言咧，咁肯留言嗰啲人咧，有好多都係幾會幾 極端， 極端或者係真係可以，即係佢唔中意咯，係啦，講得白啲啦，係啊。 唔該。 Thank you。 咁佢哋會唔中意㗎？會唔中意？即係會覺得你搞亂事啊！我哋原本個社會係咁樣，咁你搞亂事。咁當然嗰啲留言嗰啲人有好多種，即係你要即係你去到美加咁咩人都有講留，即係嗰啲雖然佢可能係土生嘅人又有，新移民又有，咁你有時睇到明明嗰啲名嗰啲串法，即係我覺得佢好難，即係你好好難去好係咯嗰啲好難去界別嘅，所以 X 就算 X 二 set 嗰啲有啲都係講 廣東話， 唔係佢真係想佢留言嘅時候咧。佢都係覺得唔好意思，或者佢覺得即係佢覺得會話翻，譬如有啲咁嘅唔好嘅情況出現咗，譬如話好多移民，包括以前香港人搞亂事、搞亂檔，去到美加移民，咁而家又一批，不過就唔係香港人，就變咗國內人最多啦。咁嗰啲人都會我都有啲人咧就會係白，即係講好話，有啲人有啲淨係話係啦，我哋。覺得自己中國人啦，睇個名佢都係話唔應該咁樣去，你要融合個社會。有人咁樣講嘅。咁譬如以我自己真係唔好撇開，淨係睇嗰啲人留言啦。咁我自己親身接觸，譬如我自己識得嘅伊朗人國內人又係有佢哋會有佢哋點解離開？有冇問佢你做咩？咁你做咩離開？你又讀咁多書啊，咁開咁多好嘢做。咁其實有個我睇到有個共通點嘅，你喺建制揾好多錢，即係譬如伊朗有建制噶嘛，伊朗都有糧啊，你有建制嘅，譬如話，但係你嗰啲，咁你未留喺你會 喺翻嗰度就揾到錢， 或者佢啲你唔係嗰度嗰啲咧，你想離開，譬如你一般伊朗嘅普羅百姓，佢你唔中意嗰種高壓社會，或者你唔係嗰個圈裏邊，你唔係嗰個。建制權力裏面或者嗰個圈裏面嘅人，你會想離開，你想揾一個新嘅生活。 係， 伊朗人亦如是。國內人亦如是。即係都遇到啲咁。咁其中佢有啲人會佢因為嗰個生活嘅模式，佢唔中意嗰種大陸嗰種 生活模式，包括嗰種商業啊，或者嗰種工作啊，飲嗰種要去成日食飯啊、飲酒啊，或者佢好已經夠啦，咁佢咪離開，想揾一個出路咯。 嗯， 子女因為佢想有一個好去一個另外一個地方啦，想揾一個地方俾一個好嘅地方，即係佢講啊，佢認為美加係好啊嘛，咁佢咪去一個好嘅地方，希望佢嘅子女成長一個唔同嘅環境，唔喺國內成長。第三，佢自己可能認為環境有啲我都聽過啲講環境，所以好多時離開呢幾點，佢自己討厭嗰種國內生活啊，子女包括或者環境健康啊。 咁嗰啲包唔包括咧？出嚟揸個無杖出嚟遊行嗰啲啊？ 我呢啲人咧就係嗰啲唔係住大屋，唔係揸警車嗰啲咯，即係真係要揾食嗰啲人啊。 哦， 你國內人你就算移民。好多都一樣要做樓面啊，做洗碗一樣都有好多嘅，即係唔係話 即係嗰啲人咧先至會 個個都 被受聘走去宣傳，即係意思係背後其實係有啲譬如國家出嘅錢，就要佢哋喺嗰邊粉飾太平，即係等人即係宣傳共產黨嘅工具變成，即係調翻轉，譬如加拿大政府要揾一啲人宣傳，揾佢哋都照做，係咪咁意思？ 咁我話嗰啲人其實佢想即係、就是、我信佢講，佢想離開佢就因為想離開離開中國嗰個環境，離開中國嗰個咁嘅生活，或者離開嗰、那個共產黨嗰種政治，咁佢會選擇去另外一個地方。 我知道意思，揸毛杖出嚟嗰啲啊， 係 即係你係咪直頭當佢係為咗錢走出嚟？ 嗰啲 幫手， 嗰啲我就真係唔知啦。 即係 我唔識嗰啲人，呢啲、 哎、 反而我唔識。 係啦，真係好想知道嗰啲。 即係生活環境，我又唔認識嗰啲人。反而嗰啲一般，我接觸好多嗰啲嚟到需要，因為我喺嗰邊就有都有十幾年係接觸一啲新移民，譬如同佢哋做一啲輔，即係好似又唔係真係話輔導嘅，就係話幫佢哋去了解呢個社會啊，點樣融入啊，揾工方面佢要點樣嘅門路啊，國內嘅形式，即係中國嘅形式，同埋你美加嗰種模式、嗰種作風係好唔同啊嘛。咁變咗會有呢啲咁嘅，即係當地係會有呢啲咁嘅服務啊，即係嗰啲咩義工服務啊，即係唔係係即係一啲社會服務嚟噶，即係唔係一個 job 嚟噶嘛，唔係一個工嚟噶嘛， 係 啊， 即係嗰啲， 即係我唔係話收，我唔係移民服務公司咁樣坐喺度，唔係嗰個乜嗰啲咁樣嗰啲咯，係啦，咁啊接觸好多，變咗接觸咗好多呢啲咁嘅人，就聽佢哋嘅故事咯，點解佢哋要嚟，即係點解佢哋要離鄉別井啊，即係包括唔係淨係中國人啊，即係唔係淨係大陸人啦，咩人都有，咁睇到即係佢哋離開或者去都係想揾一個自由民主嘅環境。健康嘅環境，自由民主嘅環境，即係到最後都係去翻嗰度。 係 ，OK。咁但係大陸人都好得意嘅喎，即係佢把口同埋佢嘅腳咧係好分裂嘅喎。咁我意思就係咧，其實好多人就算喺國內走唔到，嘅願望都係想走嘅嘛。其實 係。 咁啊，即係其實全世界如果個個都係咁諗嘅時候，咁照計其他國家嘅問題冇咁大嘅，因為佢都係想。自由民主想人哋嘅生活啊嘛，咁但点解你仲见到咁多呢啲问题咧？即系你谂唔谂到咩原因咧？即系只不过你见到嗰扎 sample 咧，佢哋嚟到都系唔会做啲破坏性行为啊嘛，可唔可以咁讲咧？ 嗱，呢个好好笑嘅， 系 呢个好好笑嘅，我亦都遇到一啲系国内嚟嘅朋友，佢即係佢國語嗱，唔係直情嚟，唔係廣東添啦，外省啦，以我哋嚟講，佢外省人啦，即係以我哋嚟睇，佢內地人啦，國內人、中國人好，佢都好譬如好似嗰啲咩炒蟹或者走到屙尿啊，見到嗰啲咁嘅，佢哋見到佢哋都好猛震好嬲，佢哋覺得羞恥啊，佢哋見到佢哋覺得羞恥啊，但佢咁但係但係嗰啲有時會佢哋嗰種某程度上，但係佢亦都未必達到我哋所想或者我想要求到佢嗰種心態，佢嗰種行為衞生水平係達到，所以有一個好奇怪嘅現象。佢又笑緊，即係佢唔係笑緊嗰啲，佢係話佢覺得好唔好意思，但佢亦都未達到嗰種，變咗佢嘅行為仍然都係對於我哋嚟講， 即係佢屙屎，但係亦都會揾屎，但係都係喺街度屙屎，係咪咁意思啊？ 佢又唔會屙，但係佢哋仍然都會有啲比較 屎 比較冇話 就憎嗰啲唔揾屎嗰啲， 可以咁咯，你咪 一層一層咯，佢唔係話爭議，佢覺得有羞恥，因為佢自己都係國內人，自己都係中國人，而有其他咁嘅中國人做呢咁，佢覺得都覺得羞恥， 哦 okay、 即係都有啲咁嘅人出現。 喂，咁你覺唔覺得中國人好特別嘅喺呢方面？ 係， 即係嗱，香港人 多重 性格，只要嗰啲香港人，嗱自己係香港人喎，咁但係咧，佢話緊人哋嗰啲嘢咧。去到自己發生嘅時候咧，誒冇計咯，要咁樣，即係呢個 就五十步有少百步咁嘅情況咯。 呢個就 咁，我調翻轉，我又覺得其中一樣嘢，覺得一個現象見到嘅就好得意咧。即係以我自己咁就去咗廿幾三十年咧，咁我覺得就係頭先都講過即係我哋食飯先講，可能國內人對於外去到外國會更加即係嗰個 apparent， 即係佢會特別突出啊，係佢會特別突出噶，佢嗰種即係作風啊，嗰種行為作風態度或者衣著都會特別唔同嘅。係咁，但係譬如話我哋先一代啦，唔係第一代，不過先一代嘅移民去最咩香港人多啦， 即係八十年代、 八九十年代啦，移民潮啦。咁其實嗰陣時我哋驚乜啦？嗰陣我哋好多時移民嘅原因嘅，我哋 驚中國 驚嘅嘢。咁即係而家開始好似又嚟翻喎。好啦，咁但係當時移民八九十年代移民嘅去咗二三十年，其實香港人我覺得即係普遍上好多都即係融入咗，係能夠融入咗個社會嘅、意思，即係話。佢生活上啊，佢工作上，佢朋友上會多啲啊，或者做嘅。 即可能中意咗湖光山色。 中意湖光山色，系啦，又即系离开始离开 搬出咗话，离 开咗口岸期啊，佢哋会好着重投票，会鼓励人投票，会搞啲嘢出嚟，咁都有个自发性。咁香港人嗰个会一种即系嗰个融合会好啲。 嗱，我对你啱啱所讲嘅咧，我有啲混淆。 系， 我 jam 少少先。我对上一次嚟，我坐人哋部车，听嘅车嘅收音机。哇！嗰啲口径，香港嘅电台都冇咁离谱喎。 咩嘢？ 都拉共嗰啲， 哦，嗰啲咯，即系打上去嗰啲， 自由风咯。 系。 喂，嗰啲咩人嚟嘅咧？你系咪一个都识唔到咧？ 嗰啲，但系咧， 嗰啲拥抱紧民主自由嘅社会。 我唔系成日听，但系我听人哋听，人哋听嗰啲讲咧，我听过，即系听，我觉得我听咗唔好听，我咪即系我已经冇再听嗰啲，初初有听。咁嗰啲打上去嗰啲友咧，好似来来去都系嗰十真数晒十个， 即系垄断晒个声音。 咁我唔知嗰啲人系真系系有人请佢啊，定嗰啲人得闲得滞啊？咁变咗你成日听嚟听去都系嗰啲人，嗰三五七个打上。 嗱，不过讲俾听众听， 呢个好笑 嘅。咁样听众听我听到啲乜啊？咁我其实好似好愕然嘅，我估唔到咧，一啲人系嚟自一啲有票投嘅地方，有福利社会嘅社会嘅国家，佢竟然咧系评论紧香港，争取紧社会福利，同埋争取紧真普选嘅人，又关佢事啦。当然，即系觉得自己香港嚟噶嘛，佢系铲紧嗰啲争取紧佢已经有嘅嘢嘅人。 系，我自己都见到，譬如好似话 啲乜捻嘢人嚟噶，大佬。 即系当时，譬如话当时雨伞运动啊，或者一路落嚟啊，你有啲喺移民咗歐美嘅人，佢享受緊一個 福利啦、自由啦、安全啦， 一個民主制度，佢享受緊一個民主制度，但係又去即係笑人，或者係去批評人，或者反對人哋爭取民主，都好奇怪，有啲咁樣嘅即係矛盾或者嘅情況出現， 係 好怪喎。 即係你直接有人唔識呢啲人嘅。 我認識得呢啲人， 咁你有冇同佢分享過啊？ 冇，我冇同佢去， 哎、 即系我冇同佢 辯論， 即系辯論爭拗呢啲啦。 唔使爭拗嘅，想了解一下。嗱，我好想嗰啲人 認識得呢啲人， 我好想嗰啲人咧喺九珠廿四嗰度留個言，即系俾大家見識一下，或者有啲我唔明嘅細佬唔明你啊點醒我？點解要覺得我哋唔應該爭取咧？點解覺得爭取嗰啲就係等於博出位咧？咁博出位有啲咩問題咧？咩？因為我成日都係見到呢個字，咩叫博出位啫？即系见到一啲领袖啦，譬如黄之锋嗰啲啦，唔知点解好多废佬咧，即系唔好话你废佬啦，即系好多嗰啲已经上岸、已经生活无忧、已经唔使再出嚟面对社会嘅困难嘅人咧，就零舍好憎嗰啲 出嚟嘅，因为想佢个想个现有嘅模式继续啊嘛，佢唔想改变嘅模式咧，会咁嘅情况，即系我会觉得系咁谂啊， 咁我觉得呢啲人好自私咯，咪你已经有晒嗰啲嘢，系你前人帮你争取咗。加拿大有民主選舉可能好多年啦，可能過百年啦，過二百年都唔定。喂，你辛辛苦苦走去嗰度，舐到呢啲咁嘅著數。喂，我哋大把你喺即係你嘅同根嘅香港人， 爭取緊有啲咩問題，咩你係咪應該幫佢哋咧？其實調翻轉，所以我覺得你應該幫，即係如果你覺得你係有同理心嘅，你係同一個民族嘅話，即係竟然仲調翻轉講咧，即係如果你識呢啲朋友咧，我真係希望你介紹我認識啦，即係大家討論下究竟我有咩睇錯、睇漏咗咧咁樣，我都想知道。 嗯嗯。即係譬如以數據嚟講，譬如咧，甚至講喺香港，即係有一般嚟講話，哦喺而家香港有加拿大護照嘅人有幾十萬，即係我唔知幾十萬意思係廿萬定幾多萬啦，但係一般嚟講可能有講緊幾十萬啊，二三十萬咁樣都有咁多啊，揸加拿大護照，咁即係又帶出另外一個問題啦，有好多呢啲人而家開始我喺嗰邊咧，即係我唔係講問題，其實有一個現象見到咧，就係話開始而家見到有啲人又回流香港又回嚟翻去歐美國家係嘛？即係睇到啊！我哋嗰度睇到多咗，好似開始又另外有一波嘅香港人會去又出翻去咁樣。 因為上次咧雨傘運動嘅時候，嗰數個月咧係多咗人去。我睇電視啲港台揾啲例子都有啲突出咧，就有啲人移民咗嚟嘅，移民咗去啦，老豆老母咁佢喺嗰邊出世嘅有啲啊唔係。即係細路仔去嗰邊啦，即係同你咁上一大啦。係，咁啊專登翻嚟香港 發展啦， 生仔發展。但係一有雨傘咧，又撇啦，就係因為好驚個社會變翻冇自由啦咁樣。咁我覺得啲人之常情嚟嘅。但係最撲街咧，就係嗰啲某啲人大政協咧，都仲有澳洲護照啊。某啲而家嘅政府或者社會或者一啲建制派嘅黨員咧，亦都係有外國護照啊。即係我覺得。即人系几咁恐怖啊！你谂下，即系单凭为咗自己利益咧，出卖咗其他族自己族群嘅利益嘅人，但系仲竟然好多咧，生活喺好痛苦、生活喺水深火热嘅穷人嘅低级工种嘅人咧，会支持佢嘅。即系我觉得好陌生啊！我觉得香港呢个社会咧，呢个现象咧，即系如果你作为一个用逻辑去思考嘢嘅人咧，你见到啲咁嘅弯晒嘅社会咧，咁荒谬嘅嘢发生紧咧。你真係唔知點好喎，真係咁，所以難怪咧新一波嘅熱潮咧，移民熱潮都將會出現㗎。 嗯嗯。 但係有啲走唔到，有啲冇錢，或者揾錢好少，或者社會地位好低，冇積蓄，咁啲人點算咧？ 係， 即係好擔心。 反而其實呢啲先係大多數。 係啊，冇錯，我好擔心呢個 大多數 係點喎，真係。咁所以 冇出路啦， 冇出路啊！同埋我都见唔到有啲咩 暂时啦， 好嘅，但系我唔会放弃咯，即系我点都要死定把口啦，最低限度， 最后都有把口， 系最低限度，即系趁而家你即系虽然可能好快就已经冇埋言论自由噶啦，你而家见到都系啦，唱个民主会战胜归来，都俾人哋走去 DQ 嘅， 咩嚟啫？咩 城邦 系啊？未听过咩事啊？ 即系话咧，有个新嘅民主派嘅议员咧，补选嘅时候赢咗。 哦， 入咗立法会，即系都叫做赢咗嗰个议席啦。咁有人提案要 DQ 佢，原因就系咧，佢早排喺啲公开嘅地方咧唱过《城邦会战胜归来》呢首歌。 哦， 咁啊追溯翻咧， 嗰个都入佢数。 系啦，喂，同文革有咩分别啊？咁样 冇分别， 衰过仲要你用法律，文革都话兜口兜面打你啊，唔讲法律啦。但系而家用法律嘅层面嚟打压一啲。人嘅言論自由，甚至乎唱歌嘅自由， 好似倒退得好犀利，同倒退得好快咁啦，系咪咧？ 其實我覺得似反而唔似文革，似伊朗當時嗰啲宗教嘅狂熱，令到當地嗰啲創作自由啊、啲藝壇啊、或者文化界咧，好急劇咁樣下滑嘅先兆咯，我覺得 直接冇係咯，嗰啲冇曬啦， 係啊，好大鑊。咁大家仲想知阿 Paul 啲咩咁咧？你可以话声俾我听喎，因为咧，我主要嘅话题咧，譬如头先我已经做咗少功课啦。啊，系，一阵间讲翻一个轻松少少嘅话题先。 Jack Music MB 邓模式越南人识听广东话，但唔识写。 哦，可能系。 The stranger in Canada can understand, but not right. I am Canadian born. My mom is from HK. 正 佳饮咩水？饮啤酒啦。The stranger in Canada Sharon. I can't tell who is 50 cents. Miles 欢迎队伍。 是由领事馆筹办，一支五星期报价20欧元，是一盘生意，每位出席者20欧元包车包饭盒，学生不合作是有后果的，尽界全世界、啊、有红色资本的地方自然就有五毛，有政治利益嘛。 所以我听就是说咯，即是那些有很多赚钱机会，当然即是中间到、宣传五星期啊，或者歌舞团啊，即是全部都是一个生意来的。咁但是那个效果，如果你用这些钱会不会是真的抌钱落海呢？等于即是你不会因为这样多人喜欢了中共的嘛。即是他 target 是什么呢？完全不懂做生意的，根本这门生意是蚀钱的。但问题就是他胜在有钱咯，最惨就是。咁但是唉，总呢啲即係我觉得对我嚟讲呢，加拿大有呢啲嘢呢其实真係唔关我事。但问题呢都可悲囉，即係好多香港人认为过度可以避开咗一啲咁嘅红色嘅核突低品味嘅文艺作品。即係去到嗰度都仲要面对到，即係最好少你睇我揦嘢嘅鬼佬呢都仲要陪佢癫呢，我觉得真係。都是一件悲劇嚟嘅，我覺得係真 係。係，嗰個真係好笑喎，真係賴嘢。 係喂，頭先我想問咧，就係咧，你好似你去過温哥華 Main Street 嗰個紅門咩社啊？嗰、那個叫嘅總工會嗰度開會。 紅 門。哦，紅門啦、啊，佢嗰、那個紅門就係紅門啦。 係，即係講下 background 先啦，即係佢哋 紅門即係紅花會啊， 成 啊。 紅花會紅門啫，又唔係嗰個紅係嘛？佢三點水紅水嘅紅嚟㗎嘛。 红水个红咯， 系红花会系嗰个红嘅。 唔知道我上到去，即系开会咁见到系，哇！我觉得哇，好犀利，好似武侠小说咁嘅世界咁样。即系去到， 不如讲个小 background 先。 嗰、那个系嗰、那个嗰、那个，哦，咁我就因为系做参加嗰度嗰啲社区活动啦，咁啊需要有一啲即聚集一啲人咁样去一齐去开会啊，倾一啲社会活，即系一个活动嘅。咁有一次我哋会轮住去啲唔同嘅机构嗰度开会，系一个即系当地唔同嘅华人团体联合举办我哋嘅新年入嘅游行嘅。 咁其实你个 target 即系咪新嘅移民啦？又话本身已经喺嗰边已经生长咗 所有人， 所有嘅。 所以咁嗰个活动就唔系净系话移民嘅，即系佢其实系一个即系大型嘅公开活动。咁嗰个一个新年嘅游行啫嘛，其实即系好似我哋新年初二啊初三啊， 系花车咁样。 当然嗰边就冇嗰啲咁即系咁样嘅形式，咁大形式。咁佢嗰度咧就系一个活动，到最后游佢又游客又有西人又有咩人都有，变咗一个即系多元文化多种族嘅 嘉年华咁样。 嘉年华类似，咁佢游行。咁因為但主要咧，嗰個籌辦都係由當地嗰啲叫做華僑嘅團體啊，嗰啲咁嘅即中國人嘅團體辦，咁我哋咪要去開會咯。有一次咧，就係去咗嗰個紅門啦。咁啊，紅門就上到去真係好特別嘅喎。咁佢又有一個我都唔記得嗰個叫做一邊就係嗰個紅門啦，另外一邊就佢紅門咪個全名嘅個長啲嘅名嘅。咁跟住另外一邊有體育會啊，佢有唔同。跟住另外佢又有幾台麻雀開咗喺度。咁你睇到佢其實係一個多功能嘅團體嘅，係武槍龍劍啊，又打下牌啊，又上去 練下。有冇神打嗰啲 啊？我冇見過，咁我唔知啦。但跟住係又會有兩座好大座嘅，呢個其實佢有啲電視都做過一啲訪問嘅，所以如果第時大家查，其實可能查到睇到你喺度養，或者上網查到嘅兩座嘢好大，好似譬如你平時屋企擺嗰啲。关公嗰个座咪咁大嘅啫嘛，佢系好似差唔多 一层楼咁高， 成一层楼 神台。系个咩座嚟？咩像嚟啊？ 好似我唔记得咗系咪关公定系？ 定系车公啊？ 唔系车公， 唔系定系 嗰啲咩 老班师傅、啊？ 嗰啲咩桃园结义定系咩咁样嗰啲？ 即系关文祥啊？ 啊，唔系嗰啲红花会啊？定系咩咁样？ 嗱，我点解头先讲系点解讲系呢个老班咧？原因就係咧，紅門嗰個咩社工會工總工會咧，社咧個 logo 就係Freemason 嚟喎，Freemason 就係共濟會嚟嘅。係咁咧，即係呢個我好神秘啊，我覺得係。但係同共濟會有咩關係？你知唔知啊？你有查唔查到？ 冇啊，我冇查過，我冇查。但係佢嗰個紅門，佢嘅英文名都係叫Chinese Freemason 嘅，佢就係咁樣嘅，係啊。系 Freemason。 系咁，因为我呢度啲听众咧，好多都系中意啲神秘学嗰啲嘢嘅。 咁咧我都覺得 Freemason， 因為我都去過，同阿監製去過嗰度嘅。咁我見到個 logo 都一樣喎。 係啊，我誒仲講緊 Freemason 好笑啊！列志文 係 都有個 Freemason 嘅喎，真唔係英唔係紅門 Freemason 喎，係真係有個英文 Freemason， 係係 就係、是、喺。就是在Sarah 就是在以前以梦隔离那条楼梯上去。 嗱，以梦一个租带的地方嚟嘅。 有以前是啦，那度列治文嗰个对面以前有一间，可能老华侨就会记得啦。 系 有间以梦嘅，咁就跟住而家唔知变咗音乐，好似唔知音乐器材，我唔记得咗，可能就嚟拆噶啦。 系 咁隔篱嗰度有个位，又系有个嗰、那个嗰、那个 Freemason 嗰个 logo， 即系规 矩。系啦，佢上楼上可能一个地方嗰度都有噶，但 系 好唔显眼噶，系 唔显眼。因为咧，即系好低调噶嘛 ，Freemason。即係有啲美國嘅聽眾咧，都成日講咧話佢哋個即係其實咧，我反而聽翻嗰啲真真正正入咗 Freemason 嘅華人咧嘅節目咧、嗯，就話嗰度好普通嘅啫嘛，即係只不過咧個場地好靚，咁你入咗去之後咧冇咩要守規矩嘅，就冇乜特別規矩嘅。咁咧，但係咧就我點解入 Freemason 咧，又係方便 book 場搞 function 嘅。 咁咧，但係咧，我唔知道香港有幾大嘅。陰謀論啊神秘嘅節目咧，講到咧好勁嘅喎，又話識嘅人又剩嘅喎嗰啲咧，即係我就係好奇怪，我就好想知咯。咁阿 Paul 咧頭先咧就邀請咧我五月咧就去嗰度，即係因為佢睇過嘅九遊奈良同埋九遊呢個嗰、那個咩地方我唔記得，京都嘅嗰條片嘅，即係我拍嗰條咧，咁咧好想我喺嗰度咧拍翻一條關於加拿大紅門嘅片，因為 Victoria 嗰度。 即係啦，嗰啲有關嗰啲可能話人歷史文化，你可以去嗰度拍下嗰啲啊。 喂，其實我真係好有興趣喎，但係問題咧就係、是，如果我走埋咧，冇人鬼貓咧，都係一個好大嘅問題。咁所以咧，我都要詳細或者認真咁諗下咧，即係可唔可以接受到阿Paul嘅邀請？因為咧有人帶同埋我自己都係撞嘅，真係好難噶嘛、 嗯。 因為我唔熟嗰個地方。咁如果阿Paul又真係得閒咁咧嘅話咧，又放到假， 嗯、 可以招呼到我嘅話咧，我真係好希望。能夠即係認真考慮下， 試下去闖下咯，係睇下咯，我哋試下睇得唔得，冇俾人烹走啦。 咁到時咧就真係有個有另外一個節目咯，因為有啲咁嘅內容，我真係好想去拍咯，因為真係好中意拍嘢咁。 誒、嗯、又可以去個睇你親身去睇下嗰邊嘅大陸化嘅情況 咯。哦，係喎、哦， 即係我自己我會覺得我會覺得嗰邊嘅大陸化。我嚟到香，即係仲香港過，即係但仲 大陸過， 大陸過香港咯，係啦。我又覺得有咁嘅感覺，温哥華嘅大陸化仲多香港，即係講喺生活上啊，唔係講政治上啦，當然係。 咁我上次去温哥華咧，我竟然有參加六四嘅佢哋唔係燭光晚會嚟嘅，佢六四嘅遊行嚟嘅，就喺嗰條 Granville 嗰條斜路咧，一路行個圈落翻嚟嘅咧。 咁佢哋就係去邊咧？就係、是、 去領事館。 中國領事館，中國領事館嘅門口， 係啦係啦， 去做一個示威咁樣。 係啦係啦，我就去過嗰次。 咁又會有當地嘅溫哥華嘅警察嚩去做維持秩序 開路嘅，係啦， 維持秩序嘅。 冇錯啦，即係同香港好唔同。香港啲警察咧喺度嚟阻撓啊，甚至會令到你好唔方便嘅。但係嗰邊嘅差人係 welcome 你咁樣做，梗係啦，你唔係針對佢政府啊嘛，針對人哋個政府啊嘛，因為咁所以咧好理所當然嘅呢樣嘢又咁係咯。咁加拿大我諗都幾多玩嘅，如果你即係喺華人文化裏面咧，即係你追溯到以前啲華工起鐵路嘅時候，或者啱啱西岸登岸嘅時候咧，就喺 Victoria。你唔講我真係唔知喎。 咁其實講個地方，其實呢個幾得意嘅。其實好多人一般人知道，譬如你三藩市、温哥華。咁但係其實如果以加拿大嚟講，佢最初登岸嘅時候，我而家講緊嗱，我唔係歷史專家，但係150年前到啦，個粗略就係150年前，即係可能140几、5几啦，即係我記得咁樣。就去邊呢？咁就唔係即係去加拿大嘅西岸，就唔係一去就去温哥華嘅。咁首先佢哋當你講佢個政策，因為都唔肯定即係當時嘅仲係 政策。 而嗰陣時邊個揸權就係主要都係英國人㗎嘛，都係即係嗰陣時都係 即係 大英帝國揸旗㗎嘛，嗰陣仲未係正式而家國未係獨立嘅加拿大政府啦。咁嗰陣時佢曾經有啲政策就係需要以移民咧，你嚟到登岸咧係需要隔離嘅，即係好似你家帶貓狗去，你要隔離要。咁我以前初我去加拿大咧，咁我自己個加拿大嘅鄉下咧就唔係温哥華嘅，其實 我自己加拿大嘅鄉下咧，就係喺嗰個叫做温哥華島嘅、 啊、 上面嘅一個城市叫做 Victoria，、啊、即係維多利亞。咁嗰 個喺個邊？喺個再西邊出邊一個 島， 長形嘅島。 個島係同台灣咁大。係。咁嗰個城市其實就都嗰個城市 Victoria 其實就係嗰、那個嗰、那個省嘅省府啦，即係你好似各個國都省有省府。 係。 咁嗰啲華人唔係淨係華人咧，真係總之移民嚟到咧，咁佢就會捉。执咗你去一个隔离嘅地方， 你嗰阵时唔使 啊我嗰阵时就唔使。 哦，即系其实呢个系超级有理由嘅，因为英国管嘅殖民地里面嘅香港咧，令到佢知道华人系好哪吒嘅，因为太平山街嘅事件咧，系一个鼠疫啦，即系死几万人嘅可以。咁咧，点解太平山街咁出名咧？因为咧嗰阵时太平山街嘅以上咧，即系山顶咧，就是、鬼佬住嘅。咁呢唐人咧，你點哪吒都好，你點都唔可以過太平山街嘅。咁因為嗰度好多商機噶嘛，即係整家私啊，幫啲鬼佬維修啊，成啊，咁咧，所以嗰度咧就聚集咗好多人喺度揾食。哇！嗰陣時啊，恐怖到咧，啲鼠疫蔓延到咧係即係死好多人，點解傳染到鬼佬死埋嘅？ 咪驚咗你啦！ 我成日咧都上去有個叫做長春社嘅。有個 NGO 咧，喺啲古物古蹟嘅一個辦事處啦。咁我成日上嗰度有嘢做嘅。咁原來嗰個會址咧，以前就係擺死屍嘅，即係表面有一個病院，但其實咧，嗰啲人上到去咧就走唔翻出嚟嘅。咁所以咧，呢啲咁嘅 report 咧，全個英聯邦嘅世界都知道曬、 嗯， 香港嘅華人係幾咁恐怖嘅。咁、嗯、於是乎咧，即係你印象咧，華人咧就係好污糟。咁所以咧係呢個歷史嘅理由 即係佢會咁樣去管理啦，咁好得意。咁而家嗰個地方咧，佢亦都本來有間嗰個隔離屋，而家亦都拆咗啦，剩翻一個圍牆喺度、 哦、 做，即係圍牆。而個圍牆嘅中間咧，起咗啲新樓住宅啦、 哦 okay ， 即係變咗個剩低 保留咗 個圍牆。其實都即係都保留到 少少。即係呢啲就係鬼佬式嘅保育咯。嗯、即係澳洲又係咁嘅喎，即係好多好舊嘅車站啦。佢成個車站喺翻度喎，但係個玻璃幕牆就包咗，唔係調翻轉啊！個玻璃幕牆包咗裡面，咁即係 keep 翻個原層。 有時佢就會係咪？我淨係一間屋，我淨 係 要 就係、是、要個面 要個皮，係啦，要塊皮。 新加坡最多呢啲， 之後後邊有啲新嘅嘢，不單止新嘅嘢，仲要上面加高。 哦，即係而家嘅 可能呢度 香港 Peninsula 咪咁咯， 係 後面咪加咗個 Phase Two。 會有啲咁係啦，明明嗰棟樓跟住上邊有玻璃幕，即係佢唔係後邊，佢係上， 係啦， 即係啲咁 嘅。係啦，但係香港就比較唔興咁樣嘅，因為呢個成本原來高幾倍。係咁，以香港嗰啲山仔冇屎忽嗰啲咁嘅地產商，就材料傻啦，梗係諗辦法拆出去啦。咁而家你睇下南新圍又係咁啦，明明嗰啲就係啲雀鳥嘅天堂嚟噶嘛。咁、 嗯、 咧就有三個火頭咁樣火燒咗。 幾個啊？ 三個火頭咯。 再燒 㗎，係咯，咁原因咧就係咧嗰啲地方就係嗰啲魚塘咧就係當地嘅原居民能夠擁有嘅，但係咧政府咧就有規定咧個法例咧就唔准改變嘅土地用途，因為咧佢仲係保持原貌，佢有法例嘅，於是乎咧你燒咗佢，咁咪改變到咯，因為你都唔可以養魚同埋種嘢啦嘛，咁咪可以賣咯，即係卑鄙到咁樣嘅真係、 嗯， 即係香港人呢個市費嚟㗎嘛，其實係嗰個南生圍係，咁、 嗯、 所以咧即係我覺得。一個有民主嘅社會咧，即係例如加拿大啦，我頭先講澳洲啦，包括新加坡咧，人哋對待一啲舊嘅嘢咧，佢都有即係你諗一個方法，寧願用錢多啲錢能夠保育到佢，你亦都係喺度發展嘅，即係似乎係雙贏咯。咁但係香港你諗下幾慘咯，即係都係怪大家即係搞到一鍋粥啦，因為民主呢、這個。即係大家都有份嘅，即係唔好喺度賴人啊！即係其實自己都有份嘅，即係最尾嗰個都係做好自己啦，總之係咯。即係咁，其實你怕唔怕嘢嘅咧？而家點幾嘅咯？你頭先仲話邊度講咁嘢啊？你真係估唔到啊！真係而家點幾啊？ 幫你 call 車， 幫你 係咯。好完成埋我之前諗過嗰、那個諗多樣嘢。喂，香港嚴，即係香港人咧，今時今日咧，如果你有能力咧，你覺得？移民得過去加拿大咧，或者温哥華 咧？哦，移民問題，不如都講我自己意見之前 咧， 我都講講頭先我哋講嗰個移民，好似我哋而家好多時認為 歐美移民大部分是香港人，咁當然其實呢個亦都係，但亦都唔係最早嗰一批嘅。係 係， 如果其實睇翻一浸浸好多浸嘅、嗯，其實，所以我亦都見過親，即係我親耳聽過有一啲再之前嗰一代，譬如話你睇翻個移民歷史，最早即係講緊賣豬仔，賣豬仔霸住邊嗰啲年代，其實嗰啲。有好即係嗰啲其實大部分唔係香港去噶嘛， 因為嗰陣時係民國時代啊嘛， 嗰啲係 中國， 嗰啲廣東人 中山啊， 中山啊嗰啲四係啦、四邑啊，嗰啲、叫做台山係啦、台山啊嗰啲咁嘅人好多嘅、嗯，就算而家嗰邊咧有啲老人家佢都仲係講嗰啲話，都係嗰啲台，都係嗰啲咁樣噶嘛，嗰啲老人家仲係嗰代，佢唔識廣東話嗰啲人。咁其實嗰啲好多㗎， 嗰啲已經四五代㗎啦，到而家都 好多代，同埋佢啲情況好得意嘅，好多時佢有個有個 pattern 嘅，你過到去嗰度，加拿大我主要講緊加拿大嗰個話少少，我唔係歷史專家，就有個情況知道佢都係咁嘅，出咗口去咗賣豬仔，咁跟住之後咧個政府又有隔離，政府有隔離政策，亦都整一啲手段去防止你嗰啲華人，因為當啲華人又即一般嚟講都係叫做刻苦耐勞啊，或者佢係廉價勞工咁啦，咁但嗰啲人去咗嗰度咧，大部分嘅男人喺嗰度啦。咁冇老婆啦，咁啊翻点啊，翻去大陆结婚生仔， 跟住就再生， 又翻去自己翻去，但个老婆喺度嘅，跟住个仔女又成喺度嘅， 系、 哦，咁变咗到佢退休啦，之后啲仔女咧又可能啲孙啦，又再掹翻去，因为以前嗰啲冇咩话咩移民政策，其实你基本上你买到机票去，佢就会收你，冇而家话要审批，即唔系话当时唔审批，但系而家好复杂，你有几多钱用乜乜，以前基本上就好簡單， 因為以前需要勞工啊嘛。 係，咁樣就你就可以移民。咁變咗佢就嗰啲四邑人就好多。到開始六七十年代又有一批香港人啦。 嗯。 八九十年代又有一批香港人。 係台灣人咧，中間又有 台灣人一路都有啦，係啦。不過啲新嘅即係以我自己感覺，其實呢對上呢十零廿年嗰個係少咗，即係。新嚟嘅係少咗好多，即係當地好多台灣人，我自己都有台灣人嘅朋友，但係就是、但係新嚟嘅咧，就見個數量好少啦，好少，比較上少，暫時啦。咁就變咗香港人，但香港人嚟咗就變咗已經佢哋融合曬個社會，所以而家又嚟一批，又翻變咗就外省人多係咪？譬如北方人多，即係、就是、一批一批又一批咁樣嘅情況，其實都得意嘅。 咁但係其實中共產生咗之後咧。呢一批應該係第一批啦，近呢十年，因為佢哋先至開放啊，所謂咁之前嗰啲好多都係偷渡啊，或者 讀學生咯， 學生 出去 走啊咁樣， 走嗰啲啊， 係咯，咁所以嘅數量都有限，所以都係香港人多。即係其實你頭先我問你個問題咧，就係因為佢嘅數量嘅人口嘅數量咧，能夠令到佢嗰度有咁嘅改變啦。係，因為本身嘅香港嘅人嘅比例都唔係多啊嘛，咁但係雖然香港咧。都好多新移民，每日百五个，真系唔少嘢喎。 好多 账面上仲要，佢背暗近有好多人嚟 学生啊， 系啦都唔知喎。咁所以咧，即系香港始终都有几百万人香港人咧，但系加拿大嘅唔系即系温哥华嘅华人绝对冇咁多咯。咁所以个比例上咧，可能而家人口多，即系大陆嘅人口多都唔定，可能 系。咁嗰边即系如果喺嗰边嘅，佢哋好多时。其实分散噶啦，但系会聚好明显都要聚翻啲大城市嗰度噶，都系聚翻大城市嗰度啦。咁变咗你话头先你话探咗你话移民好唔好咁样？你话咁睇你自己个需要啦，真系即系好难讲啦。如果譬如话你要想离开啲华人嘅嘢，离开啲中国嘅嘢，有中国特色嘅地方， 咁要乡下啦， 咁你要去乡下地方啦，去啲内陆嘅地方啦，去其他省份啊，咁样你中部省份啊，咁样， 或者加拿大嘅中部省份噏都噏唔出，我哋香港人好多， 因为少人去啊嘛，因为嗰啲系啊，咁如果譬如你去到你真系再去远啲，你咪去到直情东岸啦，即系去到大西洋，大西洋嗰啲省份，嗰啲 Toronto 咪系算。 嗰度算東岸咯，但嗰度未係最東啦。 哦，仲有東啲添。 多倫多就係咩人都有咯，咩人都有啦。 都係一個好多好早已經係華人嘅嘢，因為鐵路係新延到嗰度咁樣。 多倫多咩人都有，一樣嘅有好多波斯人嘅，即係都一樣都係聯合國咁嘅。 哦 ，OK。 温哥華都係聯合國咁嘅，但係就算你睇翻，譬如我哋一般講，好似温哥華，你唔同地區都有唔同嘅人多。有一啲地區係好，即係温哥華嘅某一啲地區係會少。 華人嘅或者國內人嘅，佢哋係會唔選擇住嗰度嘅。有啲地區就聚曬喺嗰度，嗰啲區嘅樓係會你睇到明顯嗰啲區住嘅人或者啲樓價係升到好犀利。 個區林咯， 都唔係個區林嘅。譬如佢，譬如睇到，譬如話列治文啦，譬如嗰啲本拿比嗰啲，咁嗰啲人口多，人口增長得快，國內人多。咁你睇到嗰啲，好似睇到嗰啲樓價，亦都係有一個 炒 高喎，升得好犀利喎，咁樣即係睇到嘅喎。咁但係有啲係少嘅，譬如住北灣、西灣，譬如温哥華都要分東南西北啦。譬如你另外一啲區域嘅西温哥華或者北温哥華嗰啲咧，就會少啲嘅。 有咩城市係一個 suggest 俾啲 維多利亞其中一個，我鄉下啦，係啦，我加拿大嘅鄉下啦。咁我即係我賣花見翻鄉，我 bias 我都去過嗰度啦，我有睇過 Butcher's Garden。 係啊，你去過啊？係啊，即係嗰度會係一個啦。如果譬如話你想再靜啲嘅，你未去嗰個島嘅中間咧，即係你唔去台北，你去台中，或者去台南， 地理好似唔似台灣咁多山。 嗰、那個温哥華島其實某程度上好似即係譬如話你台灣咁，佢將咁樣轉一轉， 反轉， 再將佢咁樣轉一轉。 哦，即係成個 flip 上 flip。 係啦，台北喺呢度啦，咁喺嗰個島咧多人口嘅重要就喺嗰個東南，係啦，就台灣咧，你個台北就係喺嗰個西北啊嘛。咁佢有咁嘅情況嘅， 反轉， 佢亦都係中間好多山，亦都係一條路主要貫通， 亦都係地震帶， 亦都係地震帶嘅，係啦，亦都係。 咁你試過地震未？ 亦都係。小地震，其實嗰度唔係地，其實應該話地震，其實基本上即係係經常發生，不過就係好少。 佢落基山咪嘅新年啊嘛，嗰度係。 又唔係落基山。 海溝嗰度。 佢其實嗰度係其中全世界一個地震最活躍，即係唔係乜嘢叫做最高危嘅地方，因為佢係幾個嗰個叫做tectonic plate 嗰個地震板塊個島嘅中間，咁所以其實呢個係一個。風險而一個好大嘅風險，即係好似你日本一樣會發生。咁其實佢對於溫哥華或者地區嚟講，其實一個大嘅即係我哋已經 overdue， 已經過咗期，其實我哋已經係會即係越嚟越近，會可能會有機會撞到一個大嘢咯。咁但係其實地震呢啲佢成日都會發生，不過好少。都試過有時間唔中，可能幾年會有一次突然間你間屋震一震，咁你啲窗簾就會喐呢啲嘢又會嘟嘟嘟。佢遇咩事啊？咁你知道，震一震，但係就唔係話好似日本嗰啲震成幾分鐘，等啲嘢冧曬，冇，暫時未出現係啦。不過煲緊咯，係啊， 因為煲咗好多年㗎啦， 講咗好多年㗎啦，煲緊。變咗嗰邊又係有種。對於嗰種防震嘅好重要啦，譬如啲學校啦，學校醫院咁，佢哋會重建啊，或者加嗰個防震功能嗰啲咁嘅嘢。而呢個亦都帶翻政治，即係政治問題，使錢咯又係咯。有啲邊啲應該去，邊啲應該使錢去，邊啲個次序喺邊度啊？邊啲應該加建或者邊啲去防加防震？咁呢啲都一其中一啲嗰邊嘅一啲。社會議題 啊，係明白。OK， 咁温哥華唔係即係 Victoria， 咁 Delta 而家係咪話唔入都係 Delta 去翻嗰個三角洲地區啊，或者一個數理嘅地區。譬如你唔想咁多，你咪去 Delta 咯。Delta 其實就係一個即係顧名思義三角洲低洼地區、低洼地方。 低洼都大風險喎，其實 重大風險啊，重大風險㗎啦。咁變咗佢可能你嗰個沉降，即係你嗰、那個譬如話嗰個液化，當佢一地震嘅時候咧液化，咁你啲嘢會沉落去啊，或者你水淹，好似你去日本嗰陣時嘅2011年啲水係咁去嘅啫。咁佢嗰度低咗，咁佢嗰度會有好多田嘅，會有好多田，或者如果大家即係你啲人去過，你知道嗰啲，你知道列治文佢有個。其實佢都係幾低嘅地方啦，算列治文，大家識嗰個都低嘅。其實 選擇嚟嘅本來 三，其實佢都係有啲沖積出嚟，啊唔知幾多百萬年、千萬年沖積一個啲河沖出嚟嗰個湯神河沖出嚟個河口嘅地方，沉積咗出嚟。咁但係佢咪要圍住佢咯，佢咪起一個堤壩，即係嗰啲可能十零廿尺嗰啲堤壩圍住佢。咁如果你企防洪啊，你个河高低或者嗰啲海水倒即系倒流入嚟高潮低潮嘅时候，咁但系咧好得意喎，你企上去嗰个堤坝咧，你望一边咧水涨嘅时候咧，你好明显睇到个水，你呢边喂地水高过个地几尺、啊，即系好明显嘅，好得意啊！但系低又低，咁佢又会低又会过翻，咁呢个亦都系一个问题。佢又去翻佢嗰个政府，佢而家都头痛噶，譬如话。 嗰、那個而家你水位上漲啦，全球因為環境嗰個改變，咁你點咧？你咪使錢咧？誒，咪繼續去起咧？咁樣呢啲咁樣 嘅 嘢。Delta 佢係好多耕種變咗佢誒嗰啲住宅嗰啲樓價相對嚟講 低啲， 平啲。咁但係農地咧，而家嗰邊農地都有好多誒、投資。初初第一批人你移民嗱，去到你咪買屋啦，最簡單啦，買磚頭買屋啦咁樣。买单位买屋，买完单位买屋，咁咪买其他嘢咯，买咩啊？买地咯，买农地咯。咁有好多而家佢好多人去买农地或者去其他省份咯。嚟啊，除咗你加拿大西岸去到东岸，咁你仲有中间嗰啲Manitoba、Saskatchewan 啊，嗰啲即系又平又大，种咩？佢哋种咩？有啲系种嗰啲谷物啊，啤酒嗰啲槐花啊，嗰啲佢种好多呢啲咁嘅嗰啲咁嘅嘢嘅啲谷物。咁我識得有個朋友，咁佢就喺嗰度，佢我講你屋企，佢之後可能原本喺歐洲裔，去咗可能百幾年嗰啲。我屋企有我屋企塊田嗰度有八千，我唔知八千英畝定八千公畝一公嗰啲啦。咁就全部機械耕種。咁但係嗰啲而家好多地咧，都係好多人開始亦去一買曬啦，買屋買完一輪啦，仲有嘢咁你買，變咗好多marketing 而家都係去想賣嗰啲農地賣俾。你見到啲華人嘅廣告都係賣農地嘅喎，會有咁樣去，即係佢係會想去推廣嗰啲人去買㗎，去買呢啲咁嘅嘢，都見而家見到好多。 即係其實大陸嘅改革開放之後，即係發咗達之後，即係對加拿大改變都好大啦， 好大 咁咧，我想知道咧，其實成個溫哥華嘅人口你有冇參考過？ 加拿大人口大約粗略嚟講，好似大約三千五，即係我講嗰個其實個比例啦，係你哋即係大家有個印象咧，你三千五加拿大三千五去到 BC 省大約係450，而去到大溫哥華地區大約係300萬， 即係成個溫哥華啦， 成個溫哥華 萬嘅都。 成個300，那個省呢、 oh, okay. 那個省呢就450。 是 啦。那個 oh, okay. 那個大溫呢大約好似是300萬人口。300萬人口那樣那個即、就是大溫哥華地區300萬人口。那如果我沒有記錯好像好像是不是說好像十分一大約粗略十分一。即係成個溫哥，即係成個 sorry， 成個省啊，成個 BC 省嘅華人人口好似係大約十分一，咁即係三至十萬啦，係咪？即係我呢啲粗略啦，咁樣佢好似咁上下啦，三至十萬。但係如果你譬如去到列治文咧，咁根據人口統計咧，去到列治文， 佔咗成個 BC 省嘅華人就喺裡面嘅 佢嘅 八成， 或者調翻轉嚟講，華人係白人係。白人是少数。 哦嘅白人。 好嘅啦。白人是少数即係某一啲唔係成個溫哥華 某一啲城市。我目測都係嘅譬如遠嗰個地鐵沿線。 好笑嘅係好笑嘅。 都係你全部都講廣東話 嘅。但係唔係當然啦當然列治文都好多有菲律賓人有印度人啦即係印度裔嘅加拿大人啦。 喂咁 好笑嘅。 講多個笑話俾大家聽呢即係唔係笑話嚟都可悲嘅。我有一次即係講十年前嗰個位嘅時候呢咁臨落機嘅時候呢冇曬氣睇㗎嘛只係睇嗰個地圖㗎嘛。明明嗰度對手一齊係叫列治文嘅，叫 Richmond。 係幾時啊？嗰幾年前。 十年前。咁佢變咗第二個名喎。 係。 即係話叫咩名 話？我唔記得咗，有咁嘅事咩？係啊。 佢就李 乜嘢？李咩？李咩雲啊？ 哦，即係普通話化。 係啊，冇錯，竟然 國語化。 我死林東架飛機唔知飛咗去邊？明Richmond 即係因為有幾個版本嘅，中文有英文不停咁轉噶嘛，即係飛機。 係啊。 咁就變咗明明列治文㗎但係變咗第二度嘅咁樣跟住呢我講俾人聽連甚至乎你係陀地呢你都唔知呢件事啦。 我唔知喎、 啊。咁但係呢冇幾耐就轉返列治文喎。咁但係其實嗰個市政府搞咩嘅呢係咪因為其實有好多因為受到中國即係佢認為中國人口越嚟多啦咁樣應該跟返人哋發音啦。即係正如香港嗰啲球員呢都不停咁改變㗎嘛。即係甚至乎啊，碧咸咁樣又變咗四個字。 我讀唔出咯，我唔識讀啊嗰幾個字。 係，即係覺得其實邊個先未改邊個，啲人叫開未叫邊個咯。即係而家香港似乎咧又有人提議將嗰啲路牌嗰啲名，即係關於英國英式嘅名咧，就轉咗做中國嘅。係，即係覺得點會有咩對你嚟講有幾大分別啊？咁樣啲人會唔會愛國咗咧？即係有冇諗過呢啲成效咧？究竟 嗱 加拿大亦如是有咁嘅事发生，当然就唔系改国语化，就改翻原住民。 应该系咁嘅， 系啦。咁改翻原住民化，咁譬如头先我哋讲开话，好笑喎，话头先讲开话列治文嘅人口，白人系少过一半，其实好好笑嘅。初初你睇嗰个历史，白人嚟到系去display 咗，即系去即系去。去洗咗嗰啲原住民，即系本地嗰啲原住民，或者有啲人叫印第安人啦，变咗个白人嘅社会啊嘛。咁但系而家白人又俾其他嘅人去 洗走 咗，好笑即系咁样嘅一个人口变化。但同埋另外一样见好得意嘅就系、是，我想睇即系30-50年之后嗰个人口变化会点？你睇到嗰个通婚系，即系嗰个唔同族裔人口嘅通婚咧。是好好普遍嘅，即係當然普遍真係唔係話個個都係啦，但係好多嘅你睇到即係唔同顏色嘅人，譬如話亞洲人去到都有唔同嘅即係台灣人同個韓國人結婚嚟好多，即係唔同亞洲人或者亞洲人同白人啦、白人有同印度人啦，係好普遍嘅係啊。 喂，咁你目測？ 我啱啱有個朋友，我有個同事啦，佢都會係一兩日之後嚟嘅同事。佢自己係西人，佢老婆係印度人，咁佢就又嚟香港放春假嘛，我哋而家嗰段春假，咁佢又嚟玩一個星期咯，咁即係有啲咁好普遍嘅有嗰段，所以我想睇即係嗰個從嗰個人口嗰、那個即係嗰個人類嗰個變化會係即係好似你溝緊一種新嘅人種出嚟咁樣啊，譬如話你30年、50年、100年之後會溝成點咧，咁即係會好得意啦， 其實譬如美國或者。加拿大可能就明顯啲啦，因為你本身個社區唔係當地人多嘛。咁美國其實好多年來都係已經不停咁溝啊，所以你而家見到啲白人或者見到西人，佢啲樣咧或者啲姓咧，都有甚至乎啲姓名咧都唔用翻佢本身 native 嗰啲發音啊，或者嗰啲名 字 都好多啦，因為揾食容易啲啊。 會改咗個名咯，係啊。 咁所以咧，所以美國係最先進嘅一個地方係驗 DNA 係平民化。即係俾某啲錢， 唔使一盤生意嗰啲，你要俾好多錢去。 係啊，冇錯，因為好多人有咁嘅需要。其實最平民化，我諗係大陸同埋台灣咯。因為啲女人整咗容唔同一樣咧，生咗個仔出嚟， 走樣喎、啊、喂， 老公懷 貨不對版啊， 係啦，咁樣所以咧，即係其實我都有興趣咧，去查我係咪漢人咧，因為我成日覺得我自己 不是漢人，你唔係漢人，你係。我哋全部都係非洲人，係咪？你根據 咁、哦、你最早啊， 最早咪非洲人咯，全部。所以我啲人，我覺得啲人 有非洲未有漢啊嘛。 我覺得啲人成日即係，我覺得如果你要拗嘅話，唔使拗，大家都係非洲人。 笑什麼？ 唔係黑人啦、啊。嗱，非笑乜啫？我大家都非洲人，你非洲人。 唔係呢句一句陳真嗰套電視劇嘅對白嚟。是什么你也是中国人 咯？系，系啊， 即系话紧汉奸啊！ 咁啊，即系有冇少咧？唔知大家都非洲人啫。如果你即系你认同嗰、那个讲嗰个进化或者嗰个进化嗰个咁嘅理论嘅话，咁仲有你当时就算非洲人唔代表黑人喎，而家非洲人黑人啫。 因为以前非洲唔同， 非洲唔系黑人，你当时佢可能唔系黑人嘅，即系好笑咯，有人喺度拗咁。 喂，咁而家真系十分硬啊！同埋我见到啲人咧，好似食滞咗咁啊！ 系啊， 咁我谂佢哋都差唔多瞓嘅，就唔好逼佢哋。嗱，如果有嘢要讲咧，就请你哋咧讲埋啲遗言啦，今晚嘅遗言啦。咁因为咧，我饮下斟多杯水咧，即系同大家结案陈词啦。咁咧就阿波啊，差唔多啦。 系， 因为都好夜咯，我哋讲咗好多钟，因为我哋今日早啊开始添啊。我唔使嘅热嘅冻都得嘅，唔该，即系温水。咁咧就我哋由10:30都未够啊开始，而家1:30、10:10、12。即系3小时啦，即系其实我哋又冇挨过嘅，即系不停咁多话题，因为话晒咧，我都同阿波10年8年冇见啦。咁嘅时候咧，咁今次比较倾偈嘅多过晒我见你咁多次嘅总和，因为每次都系见你一日里面嘅婚礼 食下嘢咁咯， 咁有好多我都系今日先知嘅。 知啲咩啊？ 即系你嗰啲，譬如点样食斋啊？你关于加拿大嘅认识啊，咁嗰啲，我都系今日先知。咁啊，好多谢你啊，嘥时间嚟呢度吹下水啊。咁、即系下次可能我过嚟你嗰边，先至又再拍有关嘅节目啦。咁我谂我啲朋友都呢度啲朋友都瞓晒觉啦，应该听到瞌着咗。 尽介想问嘉宾，移民咁多年，点睇香港同加拿大寄生活？骂我为人费埋单。 进界共济会 叫 阮云海嚟讲 ，Thomas Shamshamber message retracted。Thomas Shamshamber message retracted。揾IP Ultraman 数九十六探长，今就顺便落嚟 L A。我5/24到 Victoria， 26号 Seattle， 顶多租车上去揾你。 咦好啊 ！Jack MB。邓模式模泽大道东 SK 88 拜拜。喂，真系咁巧啊！Dominic 话佢系 Victoria 喎，咦谂得过喎，咁你谂下点样喂猫喎，真系要。仲有同埋呢个 先。数9623@.com 60元美金验 DNA 跟癌症可能性。 系啊，喂，而家走好多人啦，得翻83名啦。 哦，仲有83名咁多噶。 系啊， 我以为留几个，净系得翻几个。 哦，唔系，佢哋唔出声，可能有啲瞓咗啊，可能有啲行开咗啊，有啲冲紧凉啊咁样咯。咁今日嘅高潮咧就系、是。150多人，咁、不过不失啦，即系唔算多，但又唔算好少咁样。喂，咁多谢阿波今日背涌嚟呢度啦，咁啊当你其中另一个节目啦，希望你即系有可以回忆翻今次倾咁耐偈啦。喂，咁好啦，听到好多唔同嘅嘢啦，即系大家都有啲新嘅体验啦，即系对加拿大其实都几陌生嘅，虽然成日听。 我对加拿大都好陌生，好大个国家系嘛？ 系咁都系，咁但系你搭埋一个先啦。最具体嚟讲咧，你喺两边都生活过，最大嘅分别系咩咧？香港同温哥华。 主要譬如我讲加拿大比较，即系比较啲人嘅生活，可能我会觉得比较平衡啲啊。 系， 即系佢可能会对于生活上啊、工作上啊、金钱上啊，当然亦都唔系话视钱财如粪土咁清高啦。但佢又唔会为咗做而做，即系有得时佢会比较，我觉得会比较平衡啲，可能啲人会比较开心啲。某程度上比较会开心啲，我会觉得系。即系可能相对嚟讲，可能香港人比较紧张，即系节奏紧张，生活忙啦，或者生活真系讲嗰个 心同埋心嘅空间 physical 嘅空间可能会比较细啲，我觉得呢样比较可能会唔会系辛苦啲咯，大家生活就比较辛苦啲。 嗱，咁我讲翻一般人，我见到香港嘅朋友咧，即系成日都觉得佢点样睇个世界嘅咧，香港人，就睇个 GDP 啊，即系我见到有啲人话去譬如台湾咁样。又嫌台灣嘅 GDP 好低啦，咁但係台灣人係有生活嘅，即係完全忽略咗究竟咩係生活咯。因為可能對香港人嚟講係太陌生啦，咩叫生活？平時係冇生活，只有生存嘅啫嘛。咁所以咧，即係聽完阿波咁講，希望大家反思一下咧，即係我哋每日嘅生活係究竟係做緊啲咩咧？我哋咩為之生活咧？快活定係慢活咧？即係我覺得呢樣係值得大家去反思一下嘅。當然呢度我見到好多已經移民咗去一啲比較。大啲嘅國家咧，都個體驗都同阿波相近嘅。但香港人就正正喺 physically 你個空間啦，同埋你諗嘢諗到幾遠啦，同埋你有冇諗過自己嘅身體真係需要啲咩而咁樣生活法咯？我覺得呢個好大嘅話題嚟嘅，所以 好大嘅話題。同埋我頭先講另外一種，呢個就講緊嗰個喺嗰個平時生活啦。咁同埋我覺得另外，譬如話喺加拿大普遍加拿大嗰個人。即包括白人，包括白人好，其他人好啦，都會幾敏感，同埋會重視嗰種人同人嗰種尊重嘅，係重視嘅。但係你要，但係有時嗰種即係你唔可以唔係話佢唔同你講唔該，唔同你講多謝，對入佢話哦你唔死啦，你唔尊重，唔係我唔係講呢啲，係講對於嗰種比較高層次嘅人權嘅尊重。嗰種人權嘅尊重普遍係會比較重視尊重嗰種，譬如話唔可以侵犯人哋、歧視人哋啊， 又想尊重人哋嘅意志啊， 尊重人哋嘅意見，尊重人哋嘅意志，就變咗大家唔同政見，真係可以，可以嘅，都可以真係。 嗱，我覺得呢樣嘢咧係都我值得一提嘅，即係咧你去茶餐廳就知噶啦，即係有啲講大陸話嘅阿姐咧，佢做嘢嘅態度同埋一個講本地話嘅人咧，佢嘅態度咧，本地人係尊重你叫啲咩，嫌多問一句照做。大陸人咧就要用佢嗰套嚟衡量你點解咁樣叫嘢，即係我哋吃盡苦頭，即係我哋叫嗰啲嘢食咧，佢話唔要飯，我唔係想要你多啲餸啊，我唔想嘥啲飯啫嘛，但係第一件事就咁，一樣咁多嘅啫喎，咁樣 即係呢個就已經係你講出嚟嘅分別啦。 嗯， 好啦，喂，咁唔阻你太耐啦 ，thank you， 再見，多謝大家支持啊， 拜拜， 拜拜，咁啊，拜拜之前咧，我會播條 ending 嘅片嘅，拜。 你聽緊嘅係 Stage Tube Radio， 節目內容只係主持嘅意見，唔代表 Stage Tube 立場。